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新李， 我是 Tasku。 Hello， 我是江山不打。 是啊，今个礼拜如果以科幻片来讲，其实都没什么的。 直情没有啦，你说剧就可能一阵都还会什么讲 Punisher， 但其实都算不算科幻呢？其实咪又是同吴宇森那些差不多啦，喂，就是打黑帮啊。 是不是这么 hit 的？吴宇森 会介绍另一套大家都不会看的，叫 Future Man 的给大家看，但又不是想介绍剧，是那个形式啊。咁一阵先有一场讲啦，咁呢个其实会包到今日个主题，就是其实点样去将一啲混埋一齐嘅题材去合到一个新嘅古仔呢，其实佢就做到。同埋佢係即係佢係用一个呢，佢都係搞笑，但个搞笑佢认真咁嚟搞笑喎。就佢又唔係话係扮傻啊低能，佢又唔同嘅。係咩陣讲啊，叫 Future Man， 有个咁嘅科幻劇。OK， 好。 好。 咁当然啦，今个礼拜我哋一阵会访问一位演员嘅，咁系嘛，系 啦。咁都算演员啦，女主角嚟噶，嗰 part 啦， 系啦。 直情女主角嚟噶。 再一阵讲系，今个礼拜上画嘅，系。咁就系咯，咁样好，咁我哋冇咩啦，咁先讲咗咧，我哋其实嚟紧已经要讲下一次聚会，因为我哋会提早啊十二月，因为阿北打就唔喺香港啦，即系之后嗰、那个。点讲？十零号啊，礼拜唔喺度。咁如果再褪就变咗廿四号啊，更加难啦。等冇聊廿四号出嚟，我哋个聚会咁样，廿四号大家好多其他嘅活动。咁所以就不如我哋再提咗啦，就十号啊。咁如果十月十号其实都好早啊，而家咁睇即系有几个礼拜后啊，系啦。咁我哋就十月十号啦，系咪？就下一个聚会就我哋就真系圣诞嘅，希望大家嚟庆祝，系啦。 咁啊，玩嘅圣诞联欢 系啦，咁我哋就冇错啦，联欢会咁啊，我哋准备少少茶点俾大家啦，好嘛？到时 冇 错，咁啊，系咯，咁啊都谂住系咪？如果大家嚟嘅话，都带份小礼物嚟咁上下，系咪？可以做交换礼物，咁啊唔使名贵嘅，系咯，可能得两位数字嘅玩具啊，即系啲摆设仔都冇所谓嘅， 系 啦。即系可能最好同科幻嘅啲关系啦， 系 科幻啊动漫咁样，系啦，咁样好就咁样好，咁大家就我哋迟下会出埋个新嘅活动 post， 咁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啦。咁我哋今次都试下邀唔邀请到啊，即系其他嘅友好啊，都嚟一嚟。 冇错， 系啦， 系啊， 好冇好嘅， 六月十号系啊，大家玩下圣诞啦。 冇错，好啦，咁我哋数榜啦， 系啊， 好嚟啦，冇错。 好 第一位。 第一位正义联盟啦、啊、当然是。 都保持到是啊。 咁啊是啊。票房暴跌。 好。 是正常的正常的。是啊。咁啊第二位已经是咩呢？ 已经是新上的追捕。 是啊，即是吴宇森那套啊。是啊。喂，咁就是特质拍成点啊，初初期望好高啊，大家哇吴宇森再次即是拍返呢、這个枪战片 喎。枪战片啦、啊、应该话是啊。 几套又文艺又古装咁都唔系我哋睇开，我哋鍾意睇嗰啲英雄片嗰类嘛。咁今次又话哇拍返呢、這个喋血双雄嗰类啊，咁结果出咗嚟系跌头双红喎，竟然咁就一阵先会讲嘅，系啦，点解会咁嘅咧？ 失望， 系啦，有啲问题。咁但系咧好奇怪嘅，但系外国佢哋嘅其实外国人反而个评分唔系咁低嘅， 系 啊，竟然系咁嘅，系咁唔知你要问翻佢哋啦，我唔知点解。OK， 咁一阵我哋你先讲翻呢个追捕，我哋先讲第二戏先。好，咁下一套， 好，下一套就系呢个死亡无限loop。排第三， 喺呢套哇，第三位咁犀利， 系哦，对比嚟噶系咯，咁当然同《正义联盟》争好远啦。 咁呢个等阿北打讲下先，首先 冇错，呢套话快讲啦，因为就坦白讲都 B 级制作嘅啫，即系成本不高嘅。咁咧入边个女星咧，其实就麻麻啫，即系你问我吓。咁啊，其实你知唔知拍过啲咩好真？ 冇 冇 差，唔 输啊，系啊，即系就麻麻嘅啫，又唔系话特别靓，亦都唔系话特别咩。咁但系条桥咧，佢就单刀直入噶啦。佢第一日就已经系醒咗嗰下咯。咁佢醒咗嗰下呢个 moment 就会无限到嘅。咁嘅意思就系佢嗰日佢生日嗰日嘅夜晚就会有个蒙面嘅杀手杀咗佢嘅。 咁總之凡俾個殺手打一次咧，佢下一個 shot 就係醒翻喺個牀度嗰下，咁佢死翻喺個牀嗰下喺宿舍入邊嘅，咁啊變咗佢條橋就係話係啦，冇錯，時空都咁佢嘅 point 咧就係話即係上天俾機會佢，只要佢揾到個兇手過到嗰一日咧，佢嘅人生可以 reboot 翻正常。如果唔係佢不停咁死，死完又係嗰一日醒翻。 即係佢有冇話係幾多入幾多次㗎？ 冇，佢都。即係佢知道呢個現象，但佢冇解釋原因，亦都冇話有個死神走出嚟咁。 佢冇話數住咗對全屋幾多次啊？有冇咧？ 冇但係數住後期有啲係好快啦，即係開頭又慢慢試啦。 即 係後期中間有啲快嘅，所以數唔到嘅。 數唔到， 係啦，其實你起碼都雙數啦，過十。咁最後樓上樓係有樓橋，咁如果要睇樓橋嘅。嘅觀眾呢套啱睇嘅，因為咧佢肯定唔悶啦，同埋佢個拍法咧佢都好爽嘅，即係佢下下好似即係之前差時空，咁因為其實佢真係好想爆胎嘅，差時空一樣，呢兩套嘅都係聚焦一個叫做可以話一個叫做小鎮入面嘅小村莊入面嘅一個小故事，又係青少年向嘅，即係小朋友中學生咁樣，咁而呢個更加聚焦就直頭喺個應該 U 路股，即係大學入面個宿舍，喺環繞大學。學入面發生的事情是啊那殺手都是在大學入面一條路到殺的。咁但係後期又會穿其實佢有另外原來啱啱話嗰度有個叫做變態嘅連環殺手就嗰晚走出嚟嘅。咁所以呢穿一條橋就好有大機會其實係佢唔係校園入面嘅人。咁當然最後有樓橋啦咁樓上樓嘅有少少。咁樓上幾高明嘅咁佢變咗我都唔講啦鍾意睇呢啲叫做逆轉劇本嗰啲就值得睇啦。咁但係最後佢帶出都係即係女主角最後話梗係咩啦喜劇就過到嗰一日嘅。咁同埋透過呢一日呢其實原來佢係唔係要搵真相嘅。佢其實係搵佢嘅生命嘅至愛嘅。咁有少少都有啲浪漫愛情位最後嘅。咁樣。 喔即係佢最後係破解都唔使死嘅。 佢係唔使死喜劇嘅。咁而且佢最後發覺佢最後唔真相都唔係好緊要啊。原來佢係因為搵到真愛。 咁奇怪 係啦類似咁樣 咁但係嗰個案件就有嘢穿橋就唔穿啦係 咪係啦冇唔穿啦 咁 但係 其實呢套就反而睇得過 㗎睇一定好睇過差差時空咁、okay. 但係當然佢都係成本不高嗰啲嚟嘅咁冇乜場面嘅咁大家要理解啦 咁如果俾呢個咩呢俾呢個烈化星期一咁 相約 咦咁就又未至於話好好啊！如果係咁即係都， 但係你問我嘢，我有少少 beta 病嘅，因為《獵物星期一》我真係覺得佢好動作片，呢套就真係好扭橋劇情片嘅， 即係有得去追嘅個故仔。 係啦，係啊，起碼 好好。如果大家想睇下啲喂，或者咁講，即係準備定下個禮拜睇呢個《東方列車謀殺案》咧，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呢套先，係啦，即係都係可以用下腦先。唔係，大家入場好少用腦啊，做下啲實曬先啦，大家。 冇 咁如果唔係咧，下個禮拜你入對東方列車，我包你瞓著。即係你其實你同步，你必定要同步同個大偵探你一齊去推理劇情。如果唔係，冇咩好做㗎。 明白。 係啊，係啊。 齋文氣講嘢嘛，係嘛？ 但係真係估唔到有個結局同大家講，所以唔會講俾大家聽住。大家入場睇先。係東方列車。好。下個禮拜啊。OK， 好，咁呢個下一套啦，係咪？ 第四位《女神奇俠三：諸神黃昏》 哦，都哇咦咁出啊，即嗰套啱啱呢套殺人片都贏到女神喎， 係啊，贏少少㗎啦。 O K， 我贏少少啫。O K， 好，好，再下一套。 好，繼續第五位《情迷梵高》。 好啦，《情迷梵高》就嚟400万啦，差唔多，所以咁嘅啫，套嘢係啊係啊，冇錯。 好， 跟住第六位《狂獸》。 哇！呢套我即刻即係特登想講，嗱雖然唔科幻，但佢嘅拍法最後有段叫做電香港電影史上十級巨浪電影啊，嗰度好科幻。 咪但係嗰度係景係 闖景，真係人造浪，好正。你睇咩 King of 睇到係啦， okay. 效果好嘅，即係唔係串佢嘅，效果好。咁所以咧值得講，即刻講下唔講咗。 好， 跟住第七位奇蹟男孩。 哇！呢套優先嘅 嘢嚟㗎，嗰個細路仔好似象人咁嘅， 象人嗰、那個，其實三套先上㗎，唔知點解上咗35場嘅。 哦，咁即係都算係優先嘅啫。 係優先嘅啫，你睇翻佢三套公映嘅啫。 哦，呢套 但係好勁喎，係嘛？喺北美話喊曬嘛，啲人睇到。 咁咪梗係嘅，你講啲咁慘係嘛？係 啊，小朋友嘅， 真視改編，係冇錯。好，咁下禮拜講啦，呢個我未睇。 好，第八位《冰冰情人夢》仲喺度。 哦，成日仲保留住，好嘅， 日本嘢。 系。之后第九位解忧杂货店。 哦，哇，日本嚟喎。 系 啊， 啊， 啊。第十位都仲系啊，我想吃掉你的儿庄。 哇，咁样。 系啊。 系啊。布置啦，讲真，全部布置啦，全部500万啊，差唔多票房系啦。 一一阵会讲下呢、這个呢、這个滨边美波嚟紧嗰套电视剧嘅 ，OK， 我临尾先讲呢个 ，OK，OK， 系、 okay, okay, 嗯，因为佢有会做呢个狂赌之冤嘅真系嘛 ，OK， 好，啊，同埋最神奇佢饰演呢个巨鱼啊嘛，呢、這个真系成个焦点， 系、 啊，即系你都知佢系滨边。滨边冇波啦，其实佢嘅叫做应该系， 冇错， 咁就饰演即系巨鱼咁就。厉害，即系计 Stephy 之后啊，系咯，好，咁啊，首先讲呢个吓，最尾先讲嘅嘢，好，咁啊，仲有冇？咦，我哋 新嘢后边有 留咗套鬼网嘅，唔听唔到，系第几位？ 十二， 系啦 ，OK， 系啊，啱啱跌咗落去。 之前咧都上过十名内嘅，我哋而家又褪咗啫，之前都有第九、第十嘅，唔系，因为我哋而家呢个所谓榜系。每一分鐘都跳緊嘅， 跟住走咁樣， 唔係熄鎖嘅 ，OK， 係啦，係呢一刻啫 ，OK。咁我哋早啲嗰陣睇都佢都有十名內嘅，都鬼望係啦。咁可能夜晚又好啲嘅，係 咯， 鬼戲啊嘛， 鬼戲啊嘛。 好，咁啊好，仲有邊套咧？因為就係鬼網，我哋會講嘅，所以一陣可以慢慢講。 查下啦，嚇，查下熱心啦，嚇。咁啊，十三都係新嘅，就係、是、啊個名都好科幻啊。佔有佔就佔據個佔，有係引誘嘅有，佔有神奇雷俠嚇。咁啊，因為咧呢套雖然個名科幻，但實情咧，啲人就以為係文藝片，其實就入到去就有啲失望嘅，因為佢就都拍得幾商業，同埋拍我覺得拍得幾做作，即係佢特登砌呢場好 dramatical 嘅，即係完全唔係文藝片嚟嘅，成個感覺。所以如果你諗住睇啲叫做，因為佢表面就係話係講緊咧，原來神奇雷俠嘅原作者就唔係 DC 喎。之前是另外有個在美國，即是1920幾年的心理學家，他特別呢，心理學有一樣東西叫 DIS， 你有沒有聽過 DIS Theory， D-I-S， 即如果你有叫做論過讀 Critical Thinking 那些實讀過的，什麼將人分 DIS 四個範疇畫個表樣的嘛，原來 DIS 就是他創的，還有那個人心理學家呢，原來就是發明了史上第一部測謊機，即是事實嚟嘅，咁所以佢就話咧，點解神奇女俠會有個真言套索咧？就來自其實佢就即係投射翻自己發現呢、這個測謊機嘅。咁嗰個人先係創神奇女俠嘅人。咁但係佢二幾年已經揾個出版社畫㗎啦，咁亦都 hit 過，但係後期就俾啲女權主義咧就話佢係侮辱女性，佢係扭曲咗個女權個運動嘅。咁跟住一輪咁樣之後咧，後屘佢就自己就即係都呢個劇透埋啦。佢最後就生癌死咗嘅。咁但係癌死咗之後咧。有啲適當嘅改變個劇情，咁啊六幾年先再出，咁啊由 DC 出翻咁啊 hit 咗嘅，即係佢又講一個咁樣嘅事蹟，咁但係集中講咧就並唔係集中講神奇女俠嘅，佢集中講佢同佢老婆同埋佢一個學生嘅情慾關係，咁樣睇完你先知咧呢套戲其實唔係一套劇情片，亦都唔係文藝片，其實係一套情慾片，佢入邊咧都有啲幾露骨嘅情節同埋性交場面啦，同埋入邊係。描述就嗱個佢中意食個學生啊緊㗎啦，因為男人咁中意食個脆，咁但係佢描述到咧，佢老婆其實原來就最後係同性戀，佢其實本質係同性戀，咁、那個老婆係中意咗個女仔嘅，咁、啊、而所以個老婆同個女仔都會性交嘅 ，OK， 咁但係性交之餘咧，個老公又會走埋嚟，喂，接你個咁樣，咁啊混 P 三 P 加埋就同性戀黐黐都有，咁啊變咗都幾情慾嘅。套戏入边都系 呢啲嘅关系同神奇女侠大唔大嘅？其实有冇关 系？同神奇女侠好有关系，因为咧原来话神奇女侠最早咧，其实入边好多叫做性虐待，就性暴力，同埋佢有绳索绑住、捆绑男生，即系嗰种 S M 元素嘅。咁而点解神奇女侠会系咁嘅皮靴、皮鞭，跟住又唔知咩咧咁样？咁其实一开始个神奇女侠佢系加咗啲元素，咁但系咧以心理学家嘅理论，佢系觉得咧佢想做一个女性能够臣服男性主权世界嘅角色，佢就将呢个 DISC 呢四样嘢灌咗入个漫画入边嘅。咁佢入边又讲到嘅话，啊咁即系绑住你、踩住你嗰种嘅，即系代表即系叫做支配，嗰边就代表诱导咁样。咁佢又讲到咁咯。咁但系套戏入边都话宏观啲睇，其实都系一个满足一个男性。 系啦，即系调翻转就系佢想做个女权嘅角色啦，但系佢唔系真心为女权咯，佢系满足嗰个男性要制造女权嗰种自 权感嘅。咁佢实在套戏有冇讲佢点样即系创造成女嘅过程嘅呢啲咁嘅嘢嘅咧？ 就尤其小件衫啦，来自个皮鞭啦，佢因为佢即系玩三 P 玩到闷啊嘛，咁开始就玩嗰啲捆绑啊，即系嗰啲绳结捆绑咧，即系日本嗰啲好兴嗰啲。咁佢即系话佢拜咗个师傅啦，你当即系有个俱乐部。有個阿叔咁樣綁繩好叻嘅，咁喺度綁佢嗰陣好嗨 嘅。因為嗰個阿叔可能 係嘛？係啦，即係綁到即係龜背結啊咁嗰啲衰嘢啊。咁最後就講佢個男主角即係嗰個個原作者咁啊綁落嗰個女仔，即係女仔另外老婆，咁啊佢得三個人嘅其實。咁、那個女仔綁嗰下就一路綁到好嗨咯，咁然後就靈啟發咗神奇女俠就要一定要用繩索咁樣。跟住嗰件衫咧都係喺嗰個場合度又話一定要褲啊，俾到個幻想啊，跟住又話一定要短見腳嘅，突出咗個女性性徵，咁啊又見到低胸咁啊，咁樣就研究咗成個女俠成個服裝。咁入邊佢話點解要揀亞馬遜人都有解嘅，因為亞馬遜河靜女仔咯。咁佢想表達佢由一個處女去到男權世界嘅遭遇咯。咁其實暗示一樣嘢，咁所以特登揀咗。 其實多唔多啊？我想知道，我知 其實唔多嘅，其實有講咯、啊，只能說有提，但係唔係重點講。 即唔係主線嚟嘅。 係啊，唔係主線，因為其實講個情慾。而最後咧，佢自己係生癌嘅，佢臨生癌臨死咧，佢調翻轉托孤就即叫做解開咗老婆嘅心結咯。佢就證實咗老婆其實係同性戀。你係之前男定主義以為你係異性戀嘅啫，其實你鍾意嘅應該係個女仔，咁最後自己死咗嘅生癌。咁嗰兩個呢事實啦，佢嗰兩個係最後住到好似二零一幾年先死，佢享年100歲，即係嗰個老婆係啊，但係兩個係住埋一齊㗎，同埋兩個住埋一齊呢係分別個男仔同個原配生咗個仔，然後同嗰條女仔又生咗個女，跟住咧，啊唔系生咗个仔，两个都系仔嚟嘅，咁两兄弟仲要熟嘅，就住埋一齐嘅，系啦，即系个关系好复杂嘅，就 咁啊，几得意啊呢套戏， 就咁啊，系啦，你可以话，但系就你问我佢对于嗰个情欲嘅解说咧，就真系做到情欲片个效果嘅，佢又唔系粗嘅，即系细腻嘅，咁但系你要有个需要准备去情欲片， 唔系，即系如果你为咗神奇女侠呢个， 系啦，就唔系嗰科嚟嘅， 入场咧，咁你就觉得领嘢咁啦。咁呢套戏佢点解喺而家上嘅都系因为即系要食翻呢个正义联盟啦。其实佢喺外国咧呢套戏系早好多做嘅，所以其实就食唔到嘅。咁香港就好得意嘅，而家甚至乎连神嘅啦嗰套电影啊都有上翻画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咁嘅食上食呢样嘢咧，香港就好中意做，即系而家佢哋喺戏院都做埋。 简直就世界知名系嘛，咁都食到。 明珠930嗰样嘢啊，即系以前明珠930就系你做嗰套戏，佢啊做翻一部咁样嘅，而家连戏院都会咁样玩，系啦。 系啊，大家回头上翻一套神奇女侠嘅咩？咩 4DX 版啊，定唔知咩嘛？系啊，类似到俾咩？ 好啲人入场，我就唔系好清楚吓呢、這个。 系，冇错， 都总有嘅，我估系啦，系啦，系啦， 冇错。 咁但系我哋又成日即系觉得咧，其实佢唔好做啲咁近嘅，其实佢应该即系例如你做正如即系我讲就，其实应该过翻以前基斯杜阿里 夫。七几年嗰度， 唔系基斯杜阿里夫嘅超人，过翻Michael Keaton 嘅 P4， 咁因為呢兩個的確係今次呢套戲都係用翻嚟嘅主題曲，咁其實對外國人嚟講咧，佢哋嘅回憶係嚟自呢兩套嘢，咁其實香港人就冇咗啊，咁或者好多人咧而家冇咗，佢冇睇過而家新嗰啲觀眾，咁其實你係上翻咧，不如上翻呢啲啦，不過有幾多人會睇我又唔敢講啊，係啦，不過就起碼你會唔會明珠930做翻呢啲咧，而唔係做翻一啲即係。都是上兩套那些即是例如 Man of Steel 那些，即其實不做什麼呢，為什麼不做回基斯杜阿里夫，不過可能呢他無線都沒有個版權，因為太舊，你叫他再買回他可能又不上，即我想有種種考慮，不過我就覺得個文化就是這樣斷了， 明白， 是啊，很可惜的，是啊，那個都只是想著怎麼拿回張卡再找水，其實我覺得不如戲院做回啦，是啊，戲院做回舊的超人舊蝙蝠啦，有意思啲啦，我覺得係係咯，神奇女俠呢套大佬啱啱先冇耐啫嘛， 係咯冇耐啊嘛，都係今年添，都係2017 咪咯，即係 得幾個月， 冇乜意思啊咁樣係咯係咯 ，OK 好 繼續再有喂新嘅仲有套喎，14係光啊，兩一個字單字一個光， 咁咩嚟 嘅？好似話佢調翻轉個題材幾怪嘅，係講一個叫做口述電影啊。 其實呢個咧，我成日都想做嘅，認真就係話幫啲盲人導盲人電影，日本片。 日本片 係啦，冇錯，到尾拍得好純美唯美嘅。咁啊，講一個真係口述，即係一個盲嘅人啦，啊唔係盲嘅人啊，即係一個為視障人士提供嗰啲電影導讀嘅口述影像員。咁啊，遇上一個咧即將會慢慢失去視力嘅攝影師。咁佢點樣可以即係叫做等佢接受盲嘅事實同埋？ 呢個係一個故事嚟嘅。 電影嚟㗎，但唔係真人真事應該 係一個 story 嚟㗎啫，即係個 係應該 story， 即係唔係 documentary， 唔係 係啊，唔係 documentary， 唔係演嘅演嘅，係冇錯。咁啊，但係拍得好靚咁樣咯，啲日系咁樣咯。我其實想睇，不過就係即係你睇下啲啊，即係又係得八年，係啊，係啊，攀山涉水咁樣一日兩場嗰啲嚟嘅。 邊度咧？邊都真係得一個院做， 真係八年同埋 AFC 兩間啫。 哦，我以為有 IFC 好好啦， 都有 IFC 係啊，鬼佬戲院頂住有一間。 得百老匯嚇，咁你頭先所講呢個所謂叫口述電影咧，其實基本上香港喺影碟上面有附設呢一個功能咧，其實我唔知而家冇多到啦，即係之前我睇嗰陣咧，係基本上係少過十套嘅。 好咯，冇喎，但係外國有㗎，外國全部 DVD 全部都有。但外國咧上畫嘅戲咧，已經即係新戲啊，已經係做埋嘅。嗱，唔係一定每一套，但係係接近每一套咯。 哦， 即係好多戲都已經係做埋㗎啦。如果你口述，即係有呢個叫做即時嗰個嘅，即係有人講套戲，咁佢就會係有對白一陣，佢唔出聲嘅，咁佢冇對白一陣先講翻佢嗰個即係佢而家個畫面做緊乜。咁我係有專登攞嚟聽過嘅，係啊，咁係幾得意嘅。你攞嚟當學英文都得嘅，其實你唔一定係 哦，知道 即係你可以當係一種。 但中間夠時間㗎，佢嗰啲即係過場位 呢個就係佢個技巧啊！佢就一定要喺佢哋對白之間去。 係一定要啦，你一輪嘴咁一定要。 咁而佢就係掃埋喺個戲度㗎啦，即係佢你只要嗰間戲院佢有得提供嗰個器材咧，即係都係個耳機啫，咁你就可以聽到係啊。咁同埋佢係你只要要求就會俾你㗎啦，係啊，佢唔一定要你係視像或者聽像㗎，即係人都有 即係又可以俾嘅，明白？ 係啦係啦，咁我係一次過試過有字幕機啊，同埋有呢、這個咁係幾得意嘅，我睇下佢到底係點樣做啊咁樣。咁但係呢一樣嘢係已經 regular 㗎啦，喺外國，但係咧喺香港咧依然係欠奉。咁而香港咧盲人會嗰邊咧，佢都係 盲人輔導會有嘅， 真人做嘅仲係要，咁就好麻煩啦。咁你每一次咧要揾個。 嗰、那個叫做口述，真係叫影像員，因為咧我申請過噶，我因為嗰個盲人輔導會去嗰陣時咧，即係攞有個招聘嘅，咁我申請過，但係後屘我話即係有啲飛機咁啦，飛機咗去一兩次嗰啲 workshop， 咁啊變咗就冇再繼續。 哇！你有機會上嗰啲 workshop， 你都唔去，其實搞過一次咋，跟住嗰個 唔係我上過堂噶，但係之後就因為咁我撞咗。 佢其實請咗個台灣嘅一個女嘅教授咧嚟教嘅，如果我冇記錯嚇。嗱，我唔知道之後有冇再搞，但係我講翻好多年前啦。咁但係之後佢哋冇留底嘅，即係其實佢冇任何嘅教材或者任何當時嘅。 係咯，你錄音。 你嗰時你有去上過堂，你有之後你想去再學都冇機會學。 係啊。 咁所以其實喺香港咧呢一樣嘢係非常嘅缺乏。咁不過我都覺得都幾落後嘅，因為你所謂香港話有accessible 呢樣嘢咧，其實淨係講緊係輪椅呢件事啫。 即係 對盲人或者聾人呢方面嘅嘢咧，係仲係欠奉嘅喺香港。係。其實好多，即係尤其是戲院啊呢一件事。咁而影碟咧亦都太少有附設嘅。咁得幾套戲嘅啫，咁其中一套係《唐山大地震》，但係咧，我對佢嗰個故事嘅，即係佢唔係即係意思，佢裏面嗰個嘅口述咧，係我 表現係好差 嘅， 明白？ 佢係揾名人做嘅，因為佢哋中意，因為佢哋話咧啲就算盲嘅觀眾啦，我蘇花叫，佢哋都會揀口述電影員嘅知名度。咁如果你揾到一啲名 DJ 啊或者名人咧嚟講咧，佢哋就會嚟聽。你揾啲即係例如義工咁，即係例如我哋去做咁咧，咁冇人嚟嘅。係啊。咁但係咧，往往你揾啲 DJ 嗰啲嚟做咧，佢就 我又冇學過嘛。 我唔知佢有冇學過，但係佢有時會用佢做 DJ 咁樣嚟。 係啦，即係好似第三者介紹套戲咁就啱。 即係唔好意思，佢唔係介紹套戲。佢直情喺度 comment 緊套戲。 哎呀！ 但你其實口述電影咧，理論上你係講翻 而家嘅 畫面， 影像畫面 係啦，即 即係而家主角 亦都唔可以劇透，唔可以有加任何嘢噶嘛，係咪先？ 唔關劇透事，你當然要劇透啦，你點會唔劇透咧？你係講緊個畫面做乜嘢啊嘛？點會唔劇透？ 咁啊， 你係要講翻啊！而家主角咧就落車啦，跟住佢就行過馬路啦。呢啲人哋盲嘅睇唔到咩？ 睇唔到 啊！睇個對白點啊？咁你要講得好清楚，係嘛？咁跟住，哎呀，佢手上嘅書跌曬落地，咁跟住有一個男士就幫佢執翻嗱。呢一個咧，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台，嗰個咧男聲做得非常之清晰。咁但係咧，呢個人就係做過一次啫，好可惜。咁就另外嗰啲咧，有其他人就做過幾次，但係做得唔好嘅反而。咁佢哋係即係我難聽啲話，衰到咧，佢會喺裏邊咧。康明裏面啲嘢，包括點解嗰個主角日光日白喺度飲酒㗎咁樣嚇？喂，咁你敘述佢飲酒就得啦，你唔需要康明㗎喎，你唔係做緊影評啊嘛，係嘛？唔係係咯，即係其實你敘述就得啦嘛。咁佢飲酒，你咪話佢未飲酒咯？佢飲酒係一件啱嘅事定唔啱嘅事，或者係其實都冇咩唔啱啊？有咩啱唔啱？日頭唔飲得酒，即係規定夜晚飲酒，日頭飲酒犯法。咪啲好無聊嘅咁樣嘅嘢啊，係啊，即係佢唔知做咩自己加插咗好多自己對嗰個風景或者對啲嘢嘅一啲嘅形容， 係 我唔明點解會咁嘅，咁呢個我就覺得非常嘅唔專業嘅，即係如果以一個口述電影嚟講， 冇錯， 因為你係要完整或者你要盡量將畫面話俾觀眾聽，先係佢嘅職責，而唔係喺度咁多廢話，即係如果你要影評，你就另外搞。就唔係喺度影評到戲，咁呢個咧香港係都你可以話都做得幾唔得嘅，亦都冇再繼續搞啊，好可惜係啊，係啊，咁呢個如果有興趣不打之後可以再搞咯。 我成日都想係啊，因為我成日諗住一來我真係諗住當做義工啫，二來我想即係憑住呢啲做呢啲咧，應該訓練到你好短時間內掌握點樣嗰個口才嘅。咁我嗰時係咁樣。 其實唔係咁嘅，其實咧你係要之前用好長嘅時間咧寫咗篇稿，要改好多次。 哦。 最花嘅時間咧係一個廣告嗰度，因為你要對住嗰個時間咧，你要去。 系啊， 盡量將嗰個樣嘢去精簡 講曬出嚟， 嗰度真係最嘥時間。你講嗰陣唔係啊，你嗰陣已經有份稿嘅時候咧，就其實嗰度唔嘥時間，但份稿要你自己準備嘅喎。 喂， 呢度真係最嘥時間嘅。咁所以你話做一次冇錄低嘅，其實係好嘥大家時間咯。係咪？即係而家你都係唱個 concert 啊，做個舞台劇都錄低啦。咁你既然有人走嚟口述咗一套戲你梗係錄低咗佢。咁你第時係可以再播噶嘛？唔好每次都 live 做啫㗎，咁都搞唔掂㗎。 冇錯。 係啊，咁同埋實在太少，即係港產片嘅或者中文片嘅片商睇到有呢個需要咯。其實呢個需要係唔係淨係服務盲人聾人嘅，即係你就當你 regular 有字幕啫嘛，你都我盲定聾定，我只不過我廣東話唔係咁好，我想睇下字幕得唔得啫，係啦，一樣啫嘛，咁嗱字幕當然係有啦，而家即係碟一定有，咁但係就變咗呢一個口述電影呢一 part 咧，就佢哋覺得唔係好需要，但係其實唔係嘅，係有需要嘅，係啊。好咁啊，冇啊，快啲讲第二样啦，系呢个无端端讲多咗呢度，系因为呢套， 但系唔系而家有金而花 OK 嘅，系啊，又谂到呢个现象咯。 好，咁以上依家数完。 喂，仲有冇？其实都有套新嘅，不过要啊，新啲讲嘅剧场版 C 啊，咩 Time Lapse Melody 约束啊，系啦，嗰套卡片 咩嚟？ 呢个系叫咩？劲系咪叫劲泳步啊？定唔知乜鬼鬼咧？ 不 过我冇睇开呢个 劲女，我就知。 即系总之都系， 系好插噶，男仔啊， 班仔游水嗰， 系啊，成班仔游水有咩？ 有见成， 梦想嘢嚟嘅，又唔知点样嘅，系啊，劲泳咁样噶，就咁啊，有啲好咩嘅，都似 都日本有一定名气啊呢度， 系啊，冇错。 不过我冇睇开 BL 向嘅， 冇啊， 我呢套有 BL 嘅咩？ 佢可能入面都冇正式系嘅，不过啲啊咁佢全部男仔咁样咁吓。都好啲啦， 都應該係OK 好。 反而 好，另外仲有套新嘅，好快講埋啦，就係韓國片啊，又係警匪片啊。咁啊，三個字英文嘅叫 VIP， 咁啊好怪嘅。咁其實好似係講緊啲咩脫北者啊，頭號嫌疑犯，跟住有啲警匪嘅，又話有 CIA 咁樣，總之喺個韓國入邊又要拉佢，咁跟住後屘有啲道義咁樣咯，咁類似有啲掙扎咁咯，類似係啦。韓國片我未睇，又係好少戲院做嘅。 係咩咧？係幾多位到咧？ 幾十六。之後就應該冇啦，因為第三度殺人應該未上。 誒， 再講。 唔係都要講一講呢個第三度殺人啊，因為又係福山雅治啊。 啊，咁係啊，第三度福山雅治，但係呢套話正好多啊，同埋係咩喎？叫《獅之與和》啊，有冇聽過？咁佢專拍福山雅治最成名就係《垂釣換了我的父親》啦。但之後咧有套我覺得經典嘅就叫咩《Diary》啊，《海街少女日記》就是、四個女仔，哇勁！嗰陣時有凌麗瑤、長澤直美，跟住唔知門脅麥啊，定唔知咩？總之四條女而家都紅曬咧日本。咁咧咁個咁佢不嬲拍文藝片嘅，咁佢就話文藝片入邊咧第一次挑戰呢個叫懸疑緝兇。咁 你講嗰三個女之前已經紅嘅。 唔系三 个， 诶四 个，系啊，有三个本来红噶啦，已经。 哦，本来红。 你得嗰个细妹嗰个系。 细妹边个？系咪港丽玲啊？系咪 细妹？系嘛？其他嗰几个本来已经系红嘅，啲红都唔红嘅，你明唔明？过晒，即系呢个。 过气。 唔系过晒呢个常味期啊！佢我哋叫做，即系尤其是中间一个叫下饭啊。 啊，系啊，系啊，下饭系嘛？ 即系里边咧，我初以为佢咪饰演佢哋老母咧。系。系啦 ，OK。咁 anyway， 咁點啊？咁呢套咩福山雅治呢套咩嚟？ 第三套曬咯，懸疑片咯，你當嚇樓劇，即係 但係佢劇上咗嘅， 未上下禮拜。 我未上，未上，得啦，下禮拜先講。 但係有優先咯，係有人即 係。係啦，咁呢套我諗點都好過今個禮拜呢套唔要。 贏九班啦，好評啊呢套係啊。 點樣玩新嘢點啊？ 啊，呢套日本嗰邊都幾勁嘅， 係嘛？好。好，走波快啦！我哋成數榜數咗好耐 啦， 好，系咁啦。 好， 嚟， 以上嘅系香港观众用佢嘅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咁好啦，咁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 冇错。 好啦，咁我哋快啲啊，讲呢个第一 鬼网。咁啊，鬼网咧， 我点解会讲鬼网先嘅？咁啊，因为一阵会。啊！我哋有一個訪問啊，咁啊短嘅啫，咁啊播一播俾大家聽嘅，係啦，咁啊等下啊郭奕森同大家介紹一下啊呢一套戲，好冇 ？Hello， 西西全面睇嘅聽眾，你哋好，我係郭奕森啊 ，Sina。 係，我知道奕森你咧，哇，好開心喎！啱啱有套戲上咗係嘛？ 係。 叫鬼網係嘛？不如你講下你做緊咩角色啊？ 咁鬼網就分三個故事嘅，我係其中一個故事叫做好鄰居，咁我裏面嘅角色咧叫做陳偉，咁係講一個香港面對呢個房屋問題啦，就係講蝸居嘅。咁我裏面飾演嘅角色咧，其實係講同好多香港人一樣啦，我有一個夢想，但係自己可能本身唔係出於啲好有錢嘅家庭啦，所以希望可以住呢個蝸居，從而去為自己嘅夢想而努力咁樣嘅。 系，咁我睇咗啦，我發覺入面即係你同阿白康兒咧，哇一對啊做得好好喎，即係演技好破格啊，係嘛？ 多謝讚賞。 係啊， 我自己都唔知喎，不過我覺得拍恐怖片對於我嚟講係第一次一個好唔錯嘅嘗試啦，即係學習到好多嘢，原來同其他電影係唔同嘅。咁希望大家睇到嘅時候都會留意到，其實呢個故事係帶俾大家一個。一個共鳴啦，知唔知係咪共鳴呢？即係其實好多香港人面對緊嘅問題就係蝸居呢樣嘢，希望大家可以重視翻呢一個問題咁樣。 冇錯，同埋呢套咧，即係睇完啊，發覺三套入邊嚟講最扭橋嘅，即係個橋段扭得最好嘅。咁同埋咧，入邊最緊要大家爭聽眾會播放啦，因為咧，奕森有份唱首歌喎。不如你講嗰首歌叫咩名咧？ 首歌叫做《小天國》嘅，係就係、是、話本身有個老師教咗我彈 ukulele， 同埋首歌係佢作嘅。即係填詞作曲都係佢嘅，咁我嗰陣時拍呢套戲嘅時候都有自己試彈過一排啦，都 OK 嘅，自己都好鍾意呢首歌，因為第一次竟然有人會揾我去唱電影嘅插曲，咁呢個都係導演同電影公司安排，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嘗試啦，係囉。 冇錯，咁大家細心欣賞下嘅歌詞，同埋啲歌詞呢都好重嘅，其實講咗套戲嘅主旨，咁大家留心欣賞啦，好冇？拜拜。 拜拜。 系啦，咁大家想聽翻啊嗰只嚇好得意嘅歌， 小天閣，冇錯，小天閣 就要去翻我哋群組啊。其實我哋群組係有翻成個片喺度嘅，有郭奕森成個片，有靚樣睇嘅，係啦。咁跟住咧會有翻呢只成隻歌咧，咁俾大家欣賞翻嘅。咁大家上群組揾我哋嗰個歌嘅片段啦，係啦。 点啊？就不得介绍下先啦，一阵再 讲。冇错，咁啊，鬼芒其实系三个导演啊，咁啊，其实背后都系 MM2 系边个咧？就系话系同大马，即系专拍大马合拍片嘅嗰间公司啦。咁啊，而家好似啱啱佢啱啱收购咗新加坡嗰个咩叫国泰远线啊，咁所以都喺大马入边嚟讲都算好大嘅一间影视制作公司啊。吓，咁啊，背后其中一个老板就系夏月。咁當然有第二啲老闆，但係叫做喺香港出嚟露面嘅就係夏雨先生。 夏雨係咪真係唐？ 夏雨真係見到《溏心風暴三》嗰個咁啊，係啊，食翻個雙頭包嗰個夏雨得唔得？咁啊係啊，咁佢即係都好耐啦呢間公司。咁其實今年好多搞作嘅，最比較叫做最出名就係《夠姜清道夫》得唔得？就係 part 啊。我最中意嗰個啊，咁啊跟住拍得幾好啊，都唔差，咁嘅先用富嚟嘅。咁啊之前都有好多嘅林林總總。 但呢一套就唔係合拍嘅喎、 啊。唔係合拍㗎，呢套咧就係、是、亦都係呢套預咗唔上大陸嘅，係正宗鬼片，即係講到上好貴，就唔係話上半年。 咁但係即 係 東南亞會做，即 係。係啊，東南亞會做，冇錯，大馬都會做。咁同埋其實呢套喺大馬幾受得嘅。即 係已經到咗㗎啦， 到咗一齊上同步上， 係 啦係啦，即係上咗幾日啫都係，咁但係就嗰邊都幾好評。咁因為咧，佢就第一咧起用咗好多叫做香港嘅新人嘅、 嗯， 即叫做或者叫做網紅啦 KOL 啦。咁咩咧？第一就即係當然啦，我睇眼咧，郭奕森。咁啊，郭奕森啊，即係同班同學郭奕森啦。佢其實撚咧就撚一個叫爆康兒。咁康兒其實而家係 Viu TV 嘅主持嘅。咁、 哦、 當然、嗯、個感覺就唔係話郭奕森嗰只即係比較性感，佢又唔係，佢係走即係型格啲 索 嗰只咯。係啦係啦，就正路啲嘅個樣嚇。咁兩個其實佢第一 part 咧就叫好鄰居，咁其實好鄰居咧，其實好似我哋成日講嗰啲叫做屬於叫一，即係嗰啲兩人一景嘅戲嘅，得唔得？雖然佢入邊有鬼，有第二啲角色，但係嗰啲全部都係真係過場啊，有啲鬼鬼魅魅、啊。 係一個關於劏房嘅故事啦、啊，總之。 冇錯，咁實情係兩個人做曬，咁而入邊就真係兩個有演技有發揮，咁呢個陣間再講啦。咁第二套叫《二重身》，其實係講紋身嘅，紋身嘅執念咁樣啦。咁咧入邊亦都係而家係繼紅咗咯，包括咩咧？招積哥做嘅，得唔得？張建升就係反翻入邊嘅招積哥。咁、嗯、另外諗咧就諗呢、這個，哇咩啊？仕途行者又有，跟住咩咩嗰個咩林啊，話演得好好咧，就蔣祖曼啊，咁呢兩個做，另外就撚咧不嬲我都覺得賺嘅，有個許雅婷啊，如果你有睇咩微膠少女啊，好似係咪 Super Girl 噶，我唔知道許雅婷，即都見過，總之一個咁嘅新人啦，咁啊三個做啊，咁第三個短片叫冤有頭，咁冤有頭咧入邊就係真係一紮叫做網紅啦，不過入邊都有個叫出名啲就係陳家洛。咁陳家洛就係《幸運是我》嗰個陳家洛個男主角，即係同魏英雄做對手戲嗰個靚仔。咁、 哦、 陳家洛問住咧就哇勁喎、哦，第一揀淑儀喎、哦，得唔得？咁啊，即係少女標本嗰個啊。咁但係而家好紅啊嘛 ，KOL 嚟嘅。跟住 Kimmy 就係、是、趙永耀，即係嗰個咧死開啲啦八婆嗰、那個，咪收爹啦八婆嗰個女仔。咁另外仲有就係肥腸。即係又係啲即係肥嘟嘟做下巴咁啊，但係幾好笑嘅你問我。咁跟住仲有係啦，依幾個啦，即係如果加埋係徐浩昌即係肥腸係啦。咁啊三個咧來自三個電影導演嘅。咁咧頭先講好鄰居就叫 KK 王，就係王國強。冤有頭就係拍個此情此刻嗰個王國輝，成日搞亂啦。咁而第三個咧，唔係二重身係王國輝。冤有頭就係咧尤達志。咁啊，尤道咩料咧？大家記得我不嬲都講黑色電影港產片嘅始祖，即係第一套就叫《暗花》，又係十九年前銀河製作啱啱成立嗰陣時就尤達志執導嘅作品。咁啊執導完呢套啊驚為天人啦，但係之後佢就轉戰咗去做啲網，你當嗰陣時嘅叫網，又唔係叫網劇嘅，即係嗰啲叫國內劇。咁啊出咗浮，咁佢就十九年都係拍劇嘅，其實得唔得？就冇離開咗電影界，離開咗銀河影像。咁而家都係因為下雨咁啊，翻嚟拍呢套。咁所以咧都值得講嚇。咁啊，但係就由尤達志拍呢套冤有頭，唔係拍黑色風格嘅，係啦。咁其實尤達志之前有套劇咧喺國內就爆咗嘅。咁嗰套就係咩啦？無心法師。 哦、okay. 無線遊博係其實就係佢做總導演嘅，係、嗯、啦，咁喺國內爆咗嘅，咁所以咧，遊道，因為遊道我就 係網劇啊，嗰度係。 嗰度直頭係真劇咯，係啊真劇咯。咁又到話而家好吃香嘅，即係只要你叫做點解話香港而家個電影界逃空曬啲叫冇話勁人啦，即係叫做老一輩嘅人就走曬上國內，就因為國內出價係真係好高，係 係刮曬你，因為國內太大需求，可以拍戲又有，拍片又有，拍網劇又有，拍網大，即係網絡大電影又有，咁啊變咗好大需求，咁所以啲人好多人都上去揾食，咁佢都係咁啱，唔知得一兩個禮拜喺香港，咁我就真係 touch wood， 真係捉到佢做訪問，咁 我 好開心。 睇喎，你哋個訪問 啦。係啊，咁啊睇翻群組嚇，黐咗上嚟㗎。係 啊 係。咁啊有講到即係我，但係嗰個訪問我重點其實唔係講鬼網，我重點講暗化，咁我都好正啊，咁啊，咁你可以大家睇下。咁至於黃國強咧 ，K K 王咧，之前都勁嘅，即係拍過好多戲嘅，都即係啊，我都要查翻先。咁跟住咁，但係你問我嗱，三個短片嚟計咧，係嗱啊遊島嗰就輕鬆嘅，即係其實一般輕鬆手。其實佢個目的咧，嗰套戲其實有啲係串緊而家啲網絡文化嘅，即係講話個直播去鬼屋咁啊，撞鬼咁樣跳跳橋冇嘢。第二嗰個拍得最靚嘅，即係阿黃國權拍得，咁佢哇諗嗰啲意象咧，好多有啲意識流喺度，因為入邊講其實係一個紋身，咁都穿埋條橋啦，就係阿張建升紋身，其實佢紋身紋嗰個人咧，個紋身就會吸咗佢嘅生命力，就令到佢喺紋身瞓咗喺紋身台嗰個老婆。老婆就係長，就係阿長祖曼啦，咁得，咁佢就會醒翻咯。佢透過紋人哋身攞佢嘅精神力，最後嗰被紋身嗰人會死咗嘅，即係會俾吸光曬咁樣，咁樣化膚咁樣。咁佢每次就靠咁樣紋， 變咗好似啲法術咁樣。 係啦，直頭光頭，佢後屘又穿去嘅，由光頭師嘅嗰紋身。咁但係知道自己唔啱嘅，佢老婆醒翻，每次醒翻，咁啊，雞會 有 啲情慾嘢啦。 想即係佢又會死過㗎。 系啊，因为佢吸光咗，咁佢未有纹身咪又死咯，死但系死都系讲紧瞓咗喺度，安详咁瞓咗喺个纹身台度。 复活就 系啊，唔系永远吸光就冇，但系吸都有段时间嘅。嗰个人咧会慢慢地被纹身嗰个又会凹凹痒痒，会好似有啲鬼影踪踪咁样。咁同埋曾经啦，阿蒋祖曼系想用好似女鬼形式同翻嗰个女仔讲。即係話俾佢聽，唔好信，因為佢個紋身師就會登廣告，就話紋身轉愛情運，呃人。咁啲女仔往往有啲少女上嚟，又係話我同男朋友分咗手，你問佢個名，我要同佢復合咁啊，咁佢紋咯，其實就紋咗嗰個就吸佢生命力咁樣嘅。咁、但係最後有啲悲劇故事嘅呢、這個係啦。 咦？咁三個故事都喺度諷刺緊一啲香港而家嘅嘢喎。 冇錯，咁第二個你當我係講人性啦，講執念啦。咁而第三個直頭就係有社會性啦，就係、是、講方法問題。 唔係似嗰啲咩咩嗰啲咩性愛轉運嗰啲多啲。 係啊，係性交轉運，係啊，有嘅係啊，亦都食緊嘅。不過佢導演話佢拍嗰陣時未有呢個咩嘅，即係係啦，但係就食到。 係性交轉運呢個字唔係而家有嘅，好耐嘅。 係是。咁啊，好鄰居咧調翻轉啦。大橋就逆心係一個佢串幾樣嘢嘅。咁一個逆心其實係。即係一個 freelance 嘅音樂家，佢係會做啲編曲，同埋自己會彈奏吉他，都算係叫喺戲入面係一個 KOL。 所以就有嗰隻歌啦。 係啊，冇錯。咁你睇咧，你入面其實有佢嗰個會彈住首歌襯住，但係首歌嘅歌詞其實點咗呢個電影嘅主題嘅。咁咧，佢第一先串就係話佢做 freelance， 但係俾人哋壓榨，又成日收唔到美期，咁啊，所以就焗住住劏房。咁住劏房都仲要俾人哋，即係幫人哋做嘢之後又俾人呃，嗰日冇糧出，又話俾個機會你出名就咁嗰啲衰嘢咁啊，即係有啲咁嘅串呢啲嘅。咁但係咧，咁啊住個劏房好慘啊，咁啊發覺就啊咁識到有個女仔就隔離嘅，都係住劏房咁兩個兩字。 哦，即係佢唔係一齊住嘅，佢係 唔係開頭唔係咯，後屘就開始就熟啦，熟咗。咁啊，咁因為佢又話係隔離嘅鄰居嚟嘅，咁佢每次同佢溝通咧，就開頭敲咯。發覺後屘唔敲，佢發覺其實佢同隔離間房都有個好細嘅窿嘅，你當係啲我嚟有啲書有啲管咁樣嗰啲窿啦，咁佢就拿個手提電話著燈，咁喺個窿度照一照咧，咁隔離佢就會過嚟敲門咁樣。咁後屘開頭就叫識啦，咁啊但係就成日話講佢間屋都俾人搞嘅，咁搞咩咧？就係話有人喺出邊玩咯，又即係留低啲鞋啊，又敲佢門咁樣啲鬼影蹤蹤咁啦，咁啊 keep 跨咁樣 keep 跨咁啊，跟住就後屘就同個女仔熟咗。咁亦都係有點愛情嘅感覺嘅，佢拍到有啲相似感，係啦，即係變咗閨蜜。 隔離屋嗰只其實係鬼嚟嘅。 最後穿嘅係鬼啦，咁但係最後咧，佢呢度講就人就揾唔到地方住啦，要住劏房啦。咁而個熱心其實為咗要慳錢咧，其實住嗰個係空宅嚟嘅，都未算。咁 佢知道係空宅嚟嘅。 後期咪知道，即係後期去查翻究竟點解有啲鬼影蹤蹤咁樣。咁但後期仲知隔離其實就唔係個女仔唔係一般嘅鬼啦。咁因為原來佢隔離係骨灰庵嚟，咁即係地方少到係劏房做骨灰庵。 咁而其中一個黑龍趸入面嗰只鬼呢，咁其實就係鮑靖儀咯，唔係鮑康儀咯。咁鮑康儀就因為佢係新方，即係曾經唔小心打爛咗隔離個骨灰，得啦。咁、哦、咁但都唔緊要。最重點個 point， 佢串完呢個第三個扭橋咧，其實成件事所有嘢都係個局嚟嘅，得啦。由迷惑佢開始都係鮑康儀喺間。咁鮑康儀點解咁做咧？就因為咧，佢鮑康儀做鬼，佢都冇地方住，佢要鬼上身。 係、 okay.。 个目标搞咁多嘢，就系、是、要喺限时内上到郭野新嘅心。咁最后咧，佢哋两个系输输，但系输输个感觉其实就讲咧，鮑康兒已经上咗郭野新心，咁即系鮑康兒住咗喺郭野新入边啦。咁啊， 即系冇楼住要住人。 房屋问题嘅， 即系佢用一个上身嚟讲呢个房屋问题。 房屋问题，冇错，高明嘅，楼桥靓嘅，即系我咁讲就好似好胶咁样。咁但系你睇你就知啦，系啊，唔差噶，唔差噶，系啊，好有意境嘅。总之好睇嘅，三 part 都正。 即系总之呢套戏咧，表面上有一套鬼戏啊，但系其实反映嘅一啲社会问题咁样咯。 系。 冇错。 系啦，就 咁同埋亦心入边个演技就破格嘅，系啊，佢唔同以往。 咁但系你睇咗套戏啊，咁但系喂，咁呢个系佢你完套戏完咗之后，你睇到有啲咁嘅后边有啲意思。喂，但基本上佢嗰个惊吓啊，或者即系鬼嗰部分得先。 如果三样惊吓嚟计咧，其实冤有头就即系最搞笑笑嘅，即系有鬼都笑嘅。二重身拍得靓，好有意识流，咁、 okay. 但系就唔算好吓，即系叫惊吓最好，其实好恐惧。因为佢入边咧系，因为佢入边其实我咁穿咗你就知啫。咁但系你开头你唔知隔篱系骨灰庵啊，其实佢好多鬼影中中嘅嘢嘅。咁同埋虽然嗰边系 C C 啊，但系 C C 得嚟咧，佢有个 shock 几个人。咁我呢度都穿埋啊，就话讲阿奕心咧，佢哋都知道都着得比较性感啊。咁啊瞓觉，咁、那个肚脐就痕，即系瞓紧觉嘅，咁啊无意识拗，即系拗下个肚脐。咁一个歪索咧，其实佢上面吊咗条尸体，只脚啱啱个脚趾甲扫紧佢个，即系吊喺度，即系上吊。 即系睇唔到嘅。 拉歪观众咪睇到，咁、okay, 嗰、那个吊咗喺度，嗰只脚趾甲扫紧佢，啱啱想嗨到佢个肚脐。嗱、呢个莫高明喎，即系似嗰种日本嗰只，即系突然之间真系 吊条。系抄嘅， 系梗系啦。我记得咒怨都唔记得。 太多套日本戏玩过啦，已经 系啊，类似咯。咁总之讲惊吓位多嘅，好邻居都系啦，系、 okay, 啦，系啦，就咁。 咪真系 OK 嘅呢套，当惊吓当鬼片去。 哦，当鬼片睇，即系正喎， 即系后边嗰个寓意系完咗之后，你先睇到佢啫。但 系 个过程都系 OK 惊吓嘅。 冇错。 咁啊得啦，咁啊大家可以入场嘅睇睇。咁呢个系你都可以话系一个港产片嘅其中一个出路嘅，即 系啊，其实系啊， 即系 你话拍恐怖片， 即系咪一定要北望神州咁？咁而家都好多人 try to 去。唔系向呢个方向咯， 冇错， 系咯。咁以往香港片都系靠卖东南亚嘅片花噶啦， 系冇错， 系咯， 系啦，即系试下走嗰边咯，同埋佢都有大把资金，即系你话资金来源，你硬系不望神州，你一定锁死咗。 以前都冇神州呢样嘢噶嘛，仲要等你救济噶嘛，你大家劲嘅得， 系曾经我哋有个辉煌嘅时 光。咁嗰时你都系靠东南亚市场嘅，其实 冇错。 其实如果可以建立翻呢一样嘢，其实都系仲系 O K 嘅。 咁啦，咁 我睇新年话补翻啲咩？ 睇翻啱啱阿北打系咪话嗰个 K K 王系咪即系黄国强啊？ 系，冇错。 系，咁佢拍 选战啊？ 系啦，选战 系啊，我记得记得。再选战都 好， 选战好嘢啊！ 系啊，系 咯、 啊，但有拍过电影嘅都，我唔记得电影边套系啦。 明白。佢仲有拍过呢个 T V B 嘅《天机算》啊？ 哦， 即系马俊伟、杨思琪。陈浩文咁样，咁系 古装嘅， 古装啊，讲推背图嗰、okay, 那个应该系。 我推背图嗰张。 咁、 okay, 另外咧，咁今年有鬼网啦，下年就有呢、這个香港华尔街啊。 啊即系话刘德华啦， 刘德华做监制。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吴镇宇啊， 福斯剧嚟嘅好似，系、 哦、 嘛、 okay, ？HBO 啊，唔记得，系啊，即系有外国投资嘅，系咯。 系。 系啊， 唔系好似 剧嚟嘅， 博 剧嚟嘅， 好似 系好似系博士，系好似 博士，唔 系 HBO。系啊，anyway，OK，、okay, 我咁要留意一下啦，系咯、啊。 嗯， 好啦，咁我哋系咪开始讲下一套戏啊？ 系，冇错啦。咁下套咧，我又觉得今个礼拜咁啊，狂兽又点都要讲啊。咁我都知咧，即系题材唔科幻，技术就即系够个有个科幻感觉啊。咁所以我快讲啦吓。咁啊，狂兽就边个导演咧？原来估唔到啊，新人嚟，李子俊啊。OK， 咁、但系咧，即系表面新。 咁但係行內就好熟㗎啦。咁、啊 ，Jonathan 啊，咁啊點解咧？因為莊哥咧，即係阿俊哥，咁啊就做呢個輔導咧，就做咗18年㗎啦。咁咧係啊，佢拍過嘅戲咧就全部粒粒星嘅，即係曾經又拍過徐克啊，拍過杜寶瑞啊，咩鬼大導演啊，林嶺東啊，跟住啊最嘅啊林即係拍槍戰好叻嗰個咩？林超然啊，都拍過嘅。咁咧咁做叫做曾經正嘅戲喎，包括就拍過劉偉強，就係、是、初谷我正嗰套《地線》係啦。咁亦都拍過曬咩《竊聽風雲二三》，咁同埋又有之前有套溝片你贊過咩《狗咬狗》啊，記唔記得？好耐之前有套港產溝片，咁都係佢叫做去做輔導。咁其實執行導演啱啱就上年試過做過一次執行導演，咁呢套就叫第一套叫攞正全名就正導演啦。咁嗰套咩咧？就係、是、我上年激讚《火火》，記唔記得？我好記得《火火》嘅叫咩啊？老粒啊！我好似系咪第一日开咪同你哋老粒咧？系咪第一日？ 哦，你话嗰有个 系啊，连你店搞掂晒啦，一大人咁样七滚串文，系啊，急急地啊，系啊，其实鬼嘛，正嘢嚟噶，就系去做执行导演，咁即系简单嚟计，佢揸机啊，现场或者佢叫做指挥角色，咁啊火火喺侧边衬住，或者佢叫做个故事悬念系佢，咁即系执行系佢，咁啊所以变咗即系呢个俊哥咧，就是、本身即功力一定够啦，即系叫红裤子出身，咁呢套啊真正担正做。咁有咩嚟咧？其實我覺得佢係想有心係還原翻80年代港產片嗰種打嘅，即係嗰種叫好窩嘅動作片。佢個視野，但係佢就想加啲新嘢啦。你話翻做就冇意思。咁佢就加咗一個叫做海上戰鬥咯。咁、套戲其實唔係借得美場先打海嘅，佢其實個古仔阿余文樂係嗰啲叫定家艇，即係嗰啲咩客家船民。咁佢都有，不過佢講白話嘅，佢又唔係話即係講 咩 嘅 現代嘅呢、這個故事。 現代嘅，即係現代嘅，係啊，現代嘅。咁就張俊就差佬，咁但係就係一個躁狂差佬。咁佢戲入面嘅狂獸呢個角色咧，其實就可以 apply to 張俊同埋余文樂嘅，你可以即係兩個其實都有啲嘢。咁但係張俊嘅意思就係話咧，佢寧願試過自己坐監都要應該話打個反咯，係啦，咁類似咗你代咁，係啦。系啦，但系佢就总之佢最后佢依一刻都仲系差佬嚟嘅，咁但系好多投诉咁又话即将要上 call 咁样，咁但系就上 call 之前啊，即系就嚟冇得做差佬之前咧，都有单嘢咁佢又查，咁查案嗰时 keep 夸咁样，跟住就查到落余文乐度，咁余文乐其实系一个客家嗰啲卖鱼嗰啲渔民嚟嘅啫，咁啊当然就已经你知渔民有个大佬咁咯，咁佢以前跟一个叫十姓哥嘅人，咁原来咧卖鱼就系表面，即都佢都系捕鱼嘅。但原來佢話喺個東南亞個公海咧，其實藏咗某一個叫黑市黃金嘅金庫，有個叫鬼哥嘅人去管住呢個金庫。咁鬼哥邊個咧？就又係見到佢啦，倉田保照啊， 就咁啊，套套都有佢， 套套都有。分手到之後，追部啱啱睇完，啊嗰頭我入嚟睇狂殺，又見到佢咁樣，咁冇計啦，係啦。咁啊，佢做嘅就係、是、鬼，你當鬼爺好似叫。咁啊，佢負責就話係會去到就潛啲潛水員落去。咁啊，冇人知道鬼個王即係個金庫實際嘅位置。咁喺入邊有啲破船入邊就有個隔萬，就入邊藏咗啲嗰啲叫黑金咯，你當黑市黃金得唔得？咁類似咁啊，余文樂其實係十呢、這個十姓哥個契仔得唔得？即係叫真係上咗契仔。咁但係佢有個親生仔係邊個咧？就係、是、我不嬲都好掰嘅曾國祥啦，即係曾志偉個仔啊，《七月安生》個導演。咁你知佢周不時都客串呢啲角色噶嘛？咁曾國祥就係親生仔。咁但係咧，個十爺就諗住交棒。咁啊，表面啊，實踐做啊，梗係余文樂做啦。咁但係交棒咧，其實就佢梗係想私心啊，就交俾曾國祥。咁曾國祥啊，飾演一個廢嘅，即係你當著曬西裝咁，但係就都串㗎，即係嗰啲土豪啊、黑社會咁樣。咁但係問題咧，咁啊十爺就想啊余文樂幫佢個仔咯。咁、 但係呢啲戲平時喺船上㗎、 船或陸上都有嘅，好多戲喺個船上面講咁樣，咁海邊咁樣啦，又有啲陸地咁樣啦，咁但係就之後就嗰一日就話交棒啦，咁啊 keep 花，咁嗰日上到岸就點知就余文樂俾人捕，就係、是、原來曾國祥咧，即係我都話佢奸㗎嘛，咁佢就話你一日喺度，啲僆都唔會信服我。咁而家交棒俾我，我就要你收皮咁樣，類似啊。咁啊，捕啊余文樂，咁啊，但係就至於余文樂就同期又捕翻佢。咁、其實余文樂係啦，即係又呢啲黑氣黑嗰啲啊。咁但係拍得型嘅。咁余文樂入邊咧，個飾演入邊角色係一個咧好少講嘢，但係成身好多傷痕。 咁佢事實又練到幾大隻㗎呢套戲入面啦，即係粗到好啲，長頭髮好溜溜，但係咧唔係好講嘢，但係一講嘢就殺人嘅， 嗯 得啦，有啲躁狂嘅，殺完人仲會咧係咁插條線， 邊個做嘅？ 余文樂咯，即係余文樂， 余文樂做嘅， 係啦，所以幾結身嘅佢個演繹，即係你會發覺唔同一般余文樂，但入面係有嗰種心寒感覺嘅，佢係做到嗰種。即係話望住你眼神唔講嘢，但 係即唔係平時嗰個漁民， 係唔係平時漁民來嘅？冇錯，咁就嗰鑊咧搞掂埋啊，曾祖國祥立埋啊十聖爺，咁佢就做到好心狠手辣嘅。既然搞得掂曾國祥，我懟落埋十聖爺，我嘅目標直頭唔係話同鬼爺合作，直頭想起咗佢個黃金倉。咁所以咧就係咁啦，咁啊變咗係 海賊王喎，講開呢個係 係啦。咁但係中間貫住就係張晉就照足啦，咁啊揭跨咁啊張晉入邊咧，其實佢上司就係林家頓啦，咁但係理解林家頓就唔會打啦嚇。咁啊另外跟有個 partner 叫幫阿拖啦，就係嗰個吳，我唔識讀個字啊，應該吳越啊係嘛？ 唔緊要啊， 個越南個越係啦。咁啊國內嗰個啦，咁啊吳越出名就即係叫之前呢兩個相就係喺《賭城風雲二》入邊做嗰個奸角嗰個，亦都係咧啱啱。貪狼啊，即係殺破狼貪狼入面咁得兩個打啫嘛，因為冇人打，得古天樂打啫嘛，同埋吳越咯，咁啊冇張晉噶嘛，因為殺破狼貪狼啊，唔係殺破狼二喎，二就有張晉，有通天渣，有吳京噶嘛，係啊，得唔得咁啊兩套戲而家，咁呢套就殺破狼貪狼啱啱嘅啫，咁於是就咁啊叫吳越，咁啊但係最後扭橋吳越其實奸嘅，你當係知針未？宇文樂知針未啊？ 哦，黑警 得唔得？係啦係啦係黑警嚟嘅，咁所以最後啊張晉打吳越啊。咁大家因為理解嘅，我都呢度會賺啦。 打鬥又如何咧？ 勁， 佢個人夫 嘅。第一係啦，功夫打鬥嘅，佢都即係還原翻，佢唔係特登要走翻寫實嗰只打，真係打就會扭曬手腳啊！即係打翻單爺打嗰只嘅，不過就唔係詠春嘅，即係都幾即係唔係 high light 詠春咁樣嗰只咯。咁但係個人嘅都係沿用翻八十年代打到有啲玻璃爆啊，飛來飛去係啦，又會揸住啲車跳來跳去，即係嗰啲好窩嘅特技。咁佢今次除咗有陸上戰啦。亦都有海戰嘅，就喺啲喺啲艇度打 海戰呢？ 係啦，喺個艇度打，跟住又會咧，又最出名就係嗰啲跑嗰啲船啊，嗰啲連環船啊，你知嗰啲避風塘嗰啲連環船，係啦，咁你滑棍噶嘛，穿出嚟又捲又踢爛啲石油氣罐，跟住又跳落 咁啊！真呢個係廠景嚟嘅。 唔係，呢啲全部係實景。廠景咧，佢就最後 ending 咧還原咗，因為咁啦。最後啊，梗係余文樂都失勢嘅，佢想食阿鬼哥，但鬼哥都講佢有料到嘛，即係你揾到佢做都唔會下巴。咁啊，最後就 落荒蒼田保照。 係啊，蒼田保照。 咁落中國人定日本人嚟咧？ 日本人嚟㗎，日本人。佢飾演日本 人。都係日本人嚟嘅。 同埋佢話直跨到佢有隻賭船，其實咁啊，最後余文樂單挑上咗隻賭船打嘅。咁但係就唔夠抽，就落荒而逃，死咗幾個兄弟添。咁但係余文樂就話，因為咁樣咧，更加堅決，就話要起咗你個黃金倉。咁後屘又 keep 跨，又以夷制夷，又嗰佢又用差佬，即係總之又利用啲差佬查佢咁樣類似啦。咁最屘搞嚟搞去呢，開始就最後余文樂都唔掂嘅，失勢死埋佢嘅至愛就係阿文明山，佢有條女，係咪？文明山你當係一個炸彈殺手。即係專 兵打女，都係打女嘅做。 啊，就係、是、啊，做打女嘅，係同埋幾酷嘅，係幾酷。咁跟住死埋啦，咁啊，但係就咩 keep 翻，最後失勢，咁啊失蹤咗，咁啊爭啲死嘅，但係原來佢又冇死，咁就遊咗去個荒島度，咁啊死剩唔知兩三個兄弟啫，咁佢就揾咗兩三個兄弟死剩嗰死咗嗰啲死屍，揼爛咗塊面，就著咗自己件衫，就踢咗出公海，咁所以啲差佬就話係扮死，咁但係張晉咧就唔信。得張晉唔信啫，因為張晉覺得佢呢條友命硬，唔會咁易死。咁啊，事隔啦，三年後等一個颱風，就吹正嗰、那個，即係後屘佢因為佢哋查到懷疑個黃金倉喺呢一大海域懷疑啫，即係大概有個位，但係 exactly 都唔知道。咁佢就話咧，等咩咧？就係、是、等打風。咁打風咧，嗰邊就會冇曬，即係啲海景巡邏。咁佢就話係等呢一日，佢就過去。咁所以得阿張晉信嘅啫，但係就冇人信。咁嗰時張晉已經唔係差佬嚟㗎啦，即係已經俾人哋褫奪咗個警察，得佢自己。咁但係問題吳越咧就唔見咗，失咗蹤。最後因為佢其實黑警嘛，但係張晉就信吳越唔係黑警，即係覺得佢誒、可能俾個阿余文樂殺咗，一係就俾佢夾咗。咁所以佢一定要揾余文樂報仇，類似有啲咁恩怨情仇啊。咁就佢自己啫，坐隻船就喺個打風嘅環境就等個風嚟。咁佢就話呢個風球吹正呢個地帶就係唯一嘅。嘅機會就遇翻余文樂咯，咁原來我真係坐船嚟，咁兩個隻船有啲十號風球嘅情況底下相撞，咁船打船就有場格鬥啊，好睇就係嗰場， 冇錯，咁你睇翻咩傾岸，你打 YouTube 就得㗎啦。佢真係砌咗個好大嘅水池，就真係推啲岸咯，就啲水真係堅 砰砰咁咗出嚟，有實感嘅。 有實感，同埋正啊！佢唔似啲㗎，佢灌到佢好多歪 shot 㗎。佢應該特別咧喺打風嘅狀態，有隻船係航拍嘅，航拍咗隻船穿過啲浪嘅。即係歪索嚟嘅，咁變咗補翻落去啲近鏡，你咁嘅狀態，哇！啲浪衝埋嚟，兩個打緊咗喎，佢係咁，因為吳越都打得嘅話，咁啊兩個唯一動作演員嘅啫，咁啊佢同阿張晉就打咯，咁啊打翻八十年代嗰只嘅啫，即係扭來扭去啊，拿啲木啊，跟住又喺上面又跳來跳去啊，拿啲水桶啊打灌來灌去嘅， 如果打得好睇嗰啲， 係啊，打得好睇冇所謂咯，咁你睇，我又咁講，你睇啲係睇動作咁啦，我唔係睇緊追捕嘛，追捕啊鬥智應該警匪鬥智吳越深槍式，咁你套啊真係八十年代個片嚟嘛，咁啊合理啊，人哋演翻，就係打得好睇嘅，因為我不嬲我讚張晉嘛，不嬲張晉，我覺得即係計單嘢之後好睇嘅，咁打得下最後梗係贏埋。 睇同阿余文樂打㗎啫。 係嗱，咁佢呢個就話就話李子俊處理得好啦，因為大家理解嘛，余文樂唔係打動作演員嚟嘛，你拍到阿張晉同余文樂，而余文樂又夠抽，扭來扭去，咁你咪超現實，同埋就唔好睇咯，因為余文樂你都做唔到啲動作㗎啦。咁呢個情況就係殺破狼之前貪狼點解差咧？就因為佢最後講古天樂抽得嘛，一個打廿個以為變咗單嘢，咁啊變咗冇說服力。咁呢套成啦，打到余文樂嗰下咧，余文樂落咗水底啦，水戰余文樂嗱，咁合理喎。因為大家水戰咧，大家都慢嘅啦，個動作都係啲屬於叫抖前啊、搞技啊、扭住啲關節技啊、掹佢個氧氣罩，即係嗰科嚟噶嘛。咁佢就有個水底戰 打， 冇錯。咁水戰咧喺入邊就同埋廝殺噶嘛，佢都唔係話講緊同你慢慢打嘛，真係一嘢就出魚槍，就揾刀戒你只腳咁啊，又攔住你。 需要嗰啲功夫動作。 冇錯，咁就拍得有逼力啦。你都唔知佢六死垂手。 咁啊，水底都要打功夫啊。 冇錯，咁啊，叽叽呱啦，咁啊變咗就好實，最後就梗係有啲咩啦，咁啊結局唔串啦，咁啊，總之就好睇嘅，咁啊變咗又幾緊張，你都落到底最後。 咁呢個題材都幾得意嘅，因為你講水底呢樣嘢咧，港產片以前好少啊。唔係冇嘅，唔係冇嘅，嗰時啊徐克都拍過套。 深海尋人， 但係佢喺嗰度唔好睇啦，嗰度就 係。但係深海尋人就係啦，我又想講，就係、是、富道就係佢啦。李子俊又係拍過徐克。 唔 係 因為嗰套咧，佢。是因為他用了那個遺跡來做那個開頭啊，但其實他不是咁關事啊，即係我意思是個故事啊，佢後屘都唔係好關事嘅，係 係 係，即係同埋其實同嗰、那個嗰、那個潛水咁，其實都係一個引子啫嘛，其實成 係啊係啊引子嚟嘅啫，冇錯冇錯。 就個故事本身有啲甩甩地， 明白。 我諗呢個係古仔問題啦，嗰、那個就 係。是啦，咁所以變咗即係佢其實佢都有水戰經驗，所以 apply 咗落去第一套。 但係呢套如果你講到咁嘅程度又唔同咯，呢、這個船你講到又 勁好多，同埋佢唔係得最尾個 hit 打水底戰㗎，之前咧即係搜索佢個，咁佢都要揾下個黃金槍 面。水真係好少啊，香港。 係啊，過癮㗎，咁又會有啲魚槍車你啊，跟住又落到去咁啊，張仲可以扭即係遊咗去人哋後邊，又立咗佢啲氧氣。 但 係 香港片玩水少咗，但係個題材啱喎，因為香港其實係島嚟㗎嘛， 係同埋近海嘛，係 啊，係啊，但係其實戲就唔多講呢樣嘢咯，反而可能始終係唔拍啦，係咯， 冇錯冇錯，咁啊變咗就咁咯，有一紮咁啊，其實佢又唔係除咗海又有啲依啲叫追逐啦，咁啊陸上都好長咧，就係打街市，即係特登打翻亞美洲市政大廈。 咁呢套真係幾香港。 係啊，好佢好特登嘅，還原翻港產，咁啊亦都係用啲好窩嘅啫，即係唔會話睇到好誇張啊，好有電腦特技啲唔係嘅。咁啊即係講佢由文明山出場就整啲炸彈咯，炸住啲追蹤者，即係追捕佢嘅人，咁跟住貫穿住咁咯。咁啊啲街頭車戰爆炸戰咁，幾過癮嘅。 赢啦，吴宇森喎，分钟 赢啦，我都哇，我真系我好大对比，我睇完追捕，再睇呢套，我啊真系感受，喂，人哋后你十几倍，但拍出嚟有板有眼，有致敬，有即系人哋明八十年代系啲乜啊，即系嗰个价值喺边度，然后就再加咗自己海战元素，然后就叫做保留到个风格之余，又叫做即系叫做重新注入咗新元素，咁但系反之咧，追捕咧手即系。行翻倒車之餘，仲要佢其實拍得差過當年喎。我強調佢唔係拍到《鐵血雙雄》，佢拍到《鐵血雙雄》，我啲吉弟啦，佢就係拍唔到交曬啲係大鑊啊嘛。咁佢真係好失望。咁啊就係咁啦，呢、這個就追捕啦。喂，咁啊講完確手咯，咁啊直接入場啦，大家睇一睇。咁啊講追捕啦，係嘛？ 係啊，要講啦，我哋要講。 冇錯， 係啦， 咁啊，即係唔得啊！即係你見我出文都插到，即係，唉，我真係痛之心扎 之前，我都即係唔係好想，我好少港產片開大波，你要留意一下，我次次好長文我都係插翻荷里活片啦，咁一來即係港產片就費事啦，即係得罪行交大鑊，咁但係點解話真係真係冇計，即係因為真係好失望，因為我見得成件事膠化咗啫，即係我會咁諗，即係個現象就好膠。嗱，佢又認真拍呢個大鑊嘛，即係認真拍得嚟嘅，福生阿志認真演嘅，咁你問我張涵予咧，我雖然對佢唔係特別有好感。咁但係佢咧最，我覺得最 amazing 佢有套就《智取威虎山》，佢入面做嗰、那個、哇好似林彪咁嘅角色，一個人即係入個賊鬥度，咁又要破個賊嘅技嘅，即係同埋嗰個梁家輝應該嚇，即係咩英哥嘛，天英哥，咁啊幾好戲嘅，我嗰陣時已經覺得，咁同埋第二套正咧就係、是《湄公河行動》啦、啊、林超賢又係張涵予，咁佢係屬於即係啲叫操控型嘅警察或者叫揸槍嘅人咁啦。咁佢估唔到嚟到呢度追捕啊，夹硬话佢律师，咁佢边分似律师啫？我都唔系好明。咁三来就佢又揸枪喎，即系做到有枪嗰下好识揸喎。咁都冇解释，好似后屘有解释话佢做过军人咁样类似嘅，唔知啊，即系个类似啦咁样。咁总之就咁，咁佢哋用心演，亦都认真演噶。即系福山阿志由头到尾认真，系想自己做翻好似发哥咁样吓。嗰只即係其實可以有似發哥嘅，唔係似碟血雙雄咯，佢似發哥嘅辣手神探咯，即係入面嗰種即係哇好相信自己直覺去查案，咁又一來會為求正義犧牲自己都冇所謂，在所不惜都要查到個真空嗰只，咁佢就做翻呢啲，咁但係點樣出到嚟會交曬咧？咁第一個劇本啦，我覺得啊，咁劇本就即係好 old school 咯，即係不過後屘我聽翻你哋講先知，即係人哋原本都冇咁教嘅係嘛？即系你话你咁嘅年代就玩到咩强化嘅啊嘛？ 咁旧嘅戏啊嘛，佢嗰时系咁嘅。 咁啊，适当改编你要改嘛，你要改翻。 佢唔系好跟噶，你想等阿新年改唔好。 系啦，即系即刻等你嚟讲，我发觉原来人哋都冇咁教。你好改唔改，改到又话咩咧？即系美国队长咁样咩整啲咩军事药。打入去又躁狂，跟住啊变大隻，跟住又话咩？佢又冇讲话无敌嘅，即系大力啲咯，估系嘛？即系佢都唔系刀枪咩？ 打爆场噶 咯，系啊，一拳打爆场，咁最后 ending 变咗话好似哇，即系超级英雄电影咁样。咁一来就交啦，二来就系、是、成件事佢就系、是、个犯咗好似天机富春山居图咁样，佢劲系得动作，跟住文戏，但系文戏讲嘢嘅啫，但系讲嘢咧永远就冲出嚟讲嘅。即係敵人嗰啲陰謀，自己講翻出嚟，灌翻個吉頸咁啊！咁啊，動作文戲，動作文戲，佢就重複三次追捕，即係永遠追咗一鑊啦。咁啊，又喺街度追，跟住又落咗大阪啲河度，即係揸水上電單車。咁但係嗰啲特技場口已經又拆 咗。呢度都係玩水啊，水上電單車。 係啦，但係好簡單咯，歪索見到追嚟追去，真係好鬼大鑊，完全唔好睇，冇張力，悶到抽筋。 佢係用咗好多， 聽唔到新年講乜？ 佢呢度係用咗好多嗰啲電腦特技咧，但係你係睇得出係真係， 即係你嗰架車撞個人，咁其實你係唔使用電腦特技噶嘛，係 咯， 係 咯， 係啦，咁類似咯，即係呢啲最 old school。咁跟住就係啦，重複三次，然後就話啊，其實佢追捕嫁禍同佢最後發現藥，其實兩條線嚟噶嘛，即係其實又咁啱嗰個亡妻。 翻 old school 事嘅，反而你拍翻 old school 先冇事啊。 唔係咁，你要你唔係係啊？如果你拍到以前100%以前嗰種風格，我都 OK 嘅。但佢又唔係嘛，你我覺得即係唔拖唔水。 你以前點會揾個特技整撞個人俾架車撞啫？以前你個車撞個人，你都係攞角度就算㗎啦。係咪？你唔使專登真係好似撞埋去咁嘅，其實冇需要喎、啊。我哋睇咗幾廿年戲咁，有人俾車撞，即係有時求其一個光咁，你見到要車頭燈咁，咁就算㗎啦，係咪先？即系唔需要真系现实咁整埋噶嘛，但系同埋你就算现实撞埋人度啊，连港产片都可以做得好靓。如果你只不过做呢样嘢，咁你冇藉口咧，佢做得唔好。不过大家都知道日本嘅 CG 系咁嘅，咁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应该唔好用嗰个咁样做啊嘛。 系，咁即系嗱，特技场口真系再讲啦，即系啲动作场口。 其实有一个原因咧，可能因为佢哋喺日本拍嘅，其实佢哋拍戏咧嗰个习惯其实好唔同。你讲埋套戏先，一阵先讲。 冇错，系啦，即系宏观讲就话系个因为咁啦，佢个剧情好跳跃嘅。咁因为我唔知系咪即系拍得本身好长。後屘又剪啦，即係剪到變咗好懶，係好似好精華，咁啊變咗動作場口嘅少少文戲查案，就跟住然後又有下場。 等我講埋先啦。 類似今日 早條。日本拍戲咧，佢就好中意一個 shot 一個 shot 拍嘅。 因為咧，佢哋係會有曬誒， 即畫曬 storyboard 咁啊。 即就算冇都好咧，佢哋係會有咗個 plan， 諗曬啲鏡頭。 佢可能唔係畫出嚟，但係可能會寫寫咗。咁可能呢個 shot 拍呢個 shot 拍咩？佢哋真係逐個 shot 拍㗎。咁所以咧，可能就會出現啊！阿新年話咧，就話你點解阿福生而家轉身咁開完槍，跟住咧，跟住佢唔係個鏡頭接住，係佢落翻地啊，或者做乜嘢嘢影咗第啲嘢。佢可能咧根本佢拍嗰陣就係咁㗎，佢淨係影咗佢開槍嘅啫。唔係你唔專心，以往咧，佢其實係成場打拍噶嘛。係 啊， 你點解你到時點樣剪翻埋一齊啫？即係周潤發唔係開槍影一下，哦收工 cut， 跟住又跳 cut， 唔係咁噶嘛。佢真係打咁樣一次咁樣拍噶嘛。咁可能呢個係同佢嗰個大家拍攝習慣唔同咧，係可能有影響咗嘅。 係 唔出奇，因為佢呢套戲係應該成套都喺大阪拍嘅，係咪咧？如果冇搞錯， 日本嗰 part 係，即係 佢又唔係日本嗰 part 嘅咩？ 咁啊係你， 即 係全部喺日本拍。 佢 我以為有啲 shot 唔展現日本廠景，可能喺香港拍夠會唔會啊？唔會啊嘛， 冇 啊。不過你冇理由飛兩個星 過嚟。開鏡禮啊，都係用日式嘅，唔係正珠，係用嗰嚿好似年糕咁嗰嚿嘢，我唔記得佢叫咩禮啊。即嗰其實日式嘅開鏡。 係日式開鏡。 有嗰個好似年糕咁嘅一嚿好大嚿嘅，嗰個好似新年咧，咪好大團一嚿麵粉咁嘅嘢，用嗰個嘢嚟開鏡。所以你呢套咧，其實佢係好似係當日本戲咁樣去拍攝，可能咧佢有個拍嘅習慣唔同而有影響咗嗰個效果。 我睇翻訪問，好似話佢最大影響就話佢嗰啲槍啊，佢嗰啲假槍咧唔俾佢入口，就一定要用翻當地嗰啲特技槍。但佢又話當地特技槍咧，無論個火力，即係嗰個後座力同埋嗰個聲音咧，都爭好遠。 日本嘅軍火 係啦，佢就話係啦，交咗，所以成件事佢就話啲槍戰就咁解。 係會㗎。咁所以呢個佢揀咗係日本作為一個拍攝地咧，係推成到一個好大嘅嗱，我認為 影響 咧，係啦，因為大家唔同嘅嗱，如果你根本日本人拍翻日本戲咁，可能佢哋慣曬啊，知道點樣就嘅咁可能佢 OK， 但你香港拍唔係咁拍啊嘛，咁你突然間叫我要跟你嗰個啲嘢，喂，咁我原先可以發揮嘅，我都發揮唔到，咪綁手綁腳咁咯。 冇錯， 咁係真係好大影響。但係最弊嘅，喂，其實佢有一半以上角色其實都係華人嚟㗎喎。我就唔明，喂，其實呢套戲不如你成個故事搬去香港啊？ 喂，咪喺咗上面啦，即係係啦，係啦，你搬翻近啲咪上海咯？你有乜事你日本？ 或者你話都係大阪，唔使大阪拍咁講嘅啫，係咪 同埋佢都涉及到跨㗎，即係有好多場口係要跨，即係譬如佢可以話個亡妻，咁因為佢第二條線其實係亡妻話唔知咩。即係個未婚夫就係個藥廠個研究員，咁我條線你可以話個研究員喺本身喺上海嘅啫，咁啊嗰間屋企咪去咗上海。 冇佢成個 去咗中國 睇翻， 佢嗰度係外景嚟㗎嘛，一個馬場咁嘅唔係，即係嗰啲 係啊，你草原咁啫嘛，你嗰個有咩所謂啫？咪咯，你反而你話啊係要撚大阪，可能大阪市有贊助，咁你咪飛下啲河水河流冇所謂，你咪當其中一個追逐啫嘛。咁但係你之後有啲位咁，譬如你藥廠都未必要喺日本， 啊、 你話個藥廠喺第二度泰國都得，係咪先？咁你整場外景， 咁 你好啲， 因為佢成個故事佢原先咧係真係喺大阪發生嘅，咁佢只不過咧今次係用咗一啲中國人嘅。就唔知乜日本點解咁多中華人啦，即係佢裏面個古仔都話佢係中華人嚟嘅喎，即 係好似係張涵予係中國籍嘅，係啊冇錯， 嗰個係中國人嚟嘅，係咯， 係中國人，同埋嗰條女都係 所謂嗰個研究員個老婆咧，佢就裏面就話佢係中日混血兒嚟嘅， 係啊冇錯， 跟住嗰兩個咩肥瘦女殺手咧，又係中國人嚟，咁個咁鬼多中國人嘅大佬你咁。 佢中意合拍啊嘛，可能佢有啲副 feel 啲條件 但係佢又 keep 翻個故事要全喺日本發生嘛，即係佢其實個故事咧，佢就擺翻喺原本個舞台度。咁但係其實佢個故仔又改得好勁喎，咁其實好奇怪。既然你個故仔你都唔跟，咁你點解要一定要係嗰個 pick place 故事 pick place 去 keep 喺日本咧？呢個反而係最唔需要噶嘛。你個古仔發生邊度都得啦，你個古仔翻嚟可以，我唔改個古仔，我做翻個古仔都可以喺香港發生噶，個古仔都可以喺任何地方發生啦，其實關咩事咧？咁唔係好明嘅，其實有少 同埋第二交我交就交咗佢哋啲英文咯。佢做乜無端端咁兩個人無端端就講英文，跟住又咁你知原來福生阿志講英文好鬼差嘅，咁同我差唔多我水準。咁張涵予講英文又係差嘅，咁 乜兩個都似 即係講日文嘅樣子，就淨係講。 係啦，佢點解索性唔講日文咧？咪索性日文 都用咗咁樣，即係就唔好。 係啦，冇端端 話佢又識講識。 係啦，又要講日講英文，咁好怪嘅嗰啲場口，變咗就真係即係變咗佢個語言唔係自己咧，個演技發揮係有阻礙嘅。 到啊，就成。 係啊，你變咗成件事交咗， 唔淨 咁跟住啦， 唔淨只係講英文啊，佢仲要有日文、有英文、有普通話咁樣樣都撈啲咁。 係啊，貫住㗎，係啊，冇錯冇錯， 搞到好亂。 因為原先咧，佢揾嚟嘅係 劉德華同埋金城武， 同金城武啊嘛。咁金城武佢本身又識講中文， 係啊， 佢識講日文㗎嘛， 冇錯。 佢其實咧，可能係佢都冇 adjust 過嗰個劇本。 係，冇錯。 咁其實佢換咗人做嘅時候，可能佢就唔好咁樣演繹咯，可能係。 一来啦，或者可能你要改改咯，有啲性格， 同埋其 他演员你都要变。 两个都叫做中国人啦，咁金城武其实实真系日本嘅，咁但系即系我哋平时睇开你当佢中国人，咁其实同埋佢再刘德华做啊，福山雅治嘅， 系啊， 咁即系话管培渊嗰佢系讲中文噶啦， 系， 咪其实都唔明噶喎，咁如果刘德华做咁成个管，咁咪仲多啲中国人啫，仲离谱，即系全部中国人，咁点咧？点搞咧？咁系咪其實原先佢哋係唔係諗住喺日本拍嘅咧 ？Even 咁，其實咧佢話個戲咧實質上係2015年開始嘅一個計劃。咁 係計劃， 我唔知佢計劃定嗰時已經開始拍啦。咁都唔知佢點嘅，其實搞咗好耐嘅。咁但係其實一路咧就係、是、揾唔到啊，即係揾唔到最初想揾嘅演員啊，即係劉德華、金城武唔得，跟住想揾木村，但係都唔得。咁先後屘輾轉再揾到即係而家一個組合。咁呢個組合都好奇怪，福山雅治跟住搭一班內地演員，咁其實我唔知呢個 class 嘅內地演員喺內地實質個知名度如何啊？係，我諗都 OK 嘅，咁 譬如張涵予一定得，但係其餘你話嗰個女仔唔係算最 top 咯， 係啦，就奇怪啲啦。咁福山雅治當然係師奶殺手嘅，相信都仲喺即係華語圈，咁但係唔知啊，就是、其實好怪嘅。總之你一睇呢套嘢咧，你硬係覺得好似撞啊，撞嘅啲嘢，你咁覺得，即係唔係話你將最正嘅嘢擺埋一齊，就一定係調，即係調和到噶嘛？ 冇錯冇錯， 係咯。 呢度亦都係其中嗱，呢啲嘢係演繹啊、選角啊，或者係當地拍地，即係選擇咗日本，係咪一個錯誤咧？唔敢講。咁但係問題我調翻轉講話，佢都係入邊嗰粒星喎，係阮世新執劇本，淨係編劇咧有陳嘉上、阮世新，跟住一紮新人啦。 但係問題阮世新有冇寫我推你？ 係啦，你阮世新你不過係、哎、即係嗱，其實交在咧，即係你問我責無旁貸，就個劇本都係垃圾嘅。因為佢好太跳躍咯，嗱唔計佢可能佢後期剪，而係入面佢嗰啲好多，譬如佢嗰啲角色咧，佢想做啲矛盾位，譬如個人妻叫佢應該好憎個律師咁，但係最後會一齊嘅。咁嗰個殺手點解會一念之緣咁啊？講下套舊電影咁，跟住又話唔殺嗰個人。咁呢啲位其實係佢係想有啲角色有啲心理變化，有啲矛盾位。咁但係嗰個變化冇人知咯，即係得個知。 你覺得太多角色咩？ 係啊。下一場翻嚟無端端就已經嗰即係叫做原來唔忍心會殺佢啦，咁冇交代冇成，咁變咗散鬆，但係佢又剪又將啲動作保留，永遠動作文戲，咁變咗咧喺個文戲嘅文劇情交代係全部口講，推進得好快好急嘅，咁但係問題個情感交代就好粗糙，就冇解釋，無端端就話係一對，嗰、那個又話變好，咁連最簡單福山雅治點解會盲信啊張涵予？咁你其實作為一個精明嘅警察，唔俾張涵予真係奸嘅。咁佢都冇一個位，即係只係最多就打完之後睇眼神，跟住話單啲死啊喺個石頭度，但係冇死到咁嗰下又估計到佢唔會咁蠢，咁你呢啲都係好直覺，咁你呢啲位全部都冇說服力嘅，咁觀眾睇到好鬼好似 TVB 即係電視劇就會有呢啲拍法㗎啦，啊點知係依個一係中咪中，間係間，類似咁樣鋪落去，咁啊變咗好差咯成件事。咁除咗情感位啦，個動作場面本身都唔連貫喎，佢好多鑊打下咧會瞬間轉移喎，明明個廳度碌緊關鬥咧，那個殺手一碌完之後出咗草地。 唔係呢個咪就因為佢係逐個 shot 拍嘅問題。 係啊，咪咯，咪咁但係你都要解釋啩？咁邊一中槍一飛咧，飛跟住飛咗去船邊嘅，我都唔知道明明草原。咁去咗海边， 即係類似嘅跳躍位好多，包括去到藥廠又係，去到之前叫做牧場嘅大廝殺啦、攻防戰啦，同埋之前有好多追捕縮到去，明明喺嗰邊條橋嗰啲河度跳跳下，咁跟住後屘又上咗岸，佢好多都好跳躍。咁呢個涉及到即係剪樣有問題啦，即係可能佢有啲動作可能啊呢一 part 發覺拍得唔係太好，或者因應個片長咁剪埋佢啦，咁啊剪剪埋埋就變咗啲叫唔連貫咯動作場口。咁呢個都係真係好差。喺動作片，我覺得你基本個時空交代你唔可以亂咯，即係呢啲好基本功。咁你嚟到而家你先發覺會仲差過以前，八十年代都唔會犯嘅錯，佢都照犯。咁啊情感啦，整體劇情又叫粗糙啦，即係唔合理啦。咁另外啦，最大鑊就係話啦，你入邊嗰啲奸角咧白痴，咁你唔會啊嘛，你。喋血雙雄好睇在就係阿李修賢就論周潤發論葉倩文㗎嘛，咁你三個好有血肉㗎嘛，即係因為你啊佢係嗰個即係叫做曾經殺咗個職業殺手，殺咗個人嗰個女，咁佢係配救要供養佢，咁但係李修賢知道佢職業殺手，咁但係發覺原來佢啊職業殺手呢都原來唔係非黑即白嘅，佢都要拉，大問題啊都有啲情意結，咁原來錯個制度，咁你有好多嘢整啲矛盾，有啲嘢係可以刻畫去鋪，咁但係呢套裏邊有我就見到最簡單正邪大戰。啊、跟住找到個陰謀贏了完，咁呢樣就即係叫最淺白。咁當然你話喂咁淺白，雨欣都有拍嘅，譬如你垃圾神探其實都淺嘅，你可以話垃圾神探係好早嘅無間道，已經係講卧底差佬嗰種矛盾。咁但係終歸最後都係衝埋去隻抽嘅啫。咁但係人哋就有個角色就單眼佬嘛。咁你起碼呢度有個角色打得勁啊，我成咁諗。咁佢冇喎，唯一打得勁咧就嗰兩個所謂殺手姊妹花。但係肥嗰個打得勁其實冇乜說服力嘅。我唔知肥嗰個係咪好出名嘅，點解要揾佢做？肥嘟嘟嘅，你不如揾我林雪組，你或者不如揾黃祖藍組，有乜分別啊？咁但係佢又肥得。嚟都冇碌去，咪打咗好耐喎。而家場口都唔死喎，女嚟噶，係啊，肥女嚟。 你講林雪同黃祖藍， 我先咁講啫。咁啊，譬如我 應該揾欣兒啊，或者 啊，欣兒細只粒做咯，係啊，類似。咁啊，跟住碌嚟碌去，咁但係問題佢死啦，你留意喎，你唔好以為佢啊，即係好勁啊！佢成日唔死喺套戲入面，但係到時死嗰下係佢唔知點樣碌出嚟射啊張涵予，但係張涵予又唔知避開咗，跟住福山就擰轉頭一槍打死佢。嗱，咁呢個係死得好普通啊！咁呢個就錯咯，即係呢個角色你有塑造佢勁嘅，佢之前又經歷咗好多場槍戰唔死，但係最後死係只不過好正常、好正常嘅一個攻防碌出嚟咁就死咗，咁啊叫死得求其同兒戲咯。咁類似，咁但係問題第二個勁就係嗰個韓國女人，咁但係就有描述個韓國個殺手根本上就即係你當係中意咗張涵予啊，咁佢又反而唔殺嘅，咁啊變咗你兩個勁嘅都唔殺，咁剩翻啲咩？咪剩翻最後就戇交交個兩父子個子個。个仔无端端打毒打药变咗 X 名咯，咁你呢啲咪即系超级英雄咁样就唔得啦，好粗啊，咁变咗唔好睇咯，你冇咗个张力喺度，咁啊变咗流于就系好似以往嗰啲八十年代嗰啲英即系叫后期嗰啲江湖片啦，抄英雄本色嗰啲江湖片，即系啲咩江湖好汉啊、江湖邪，就嗰啲黑社会着晒西装冲出嚟啦，咁跟住开枪系咁跌低咯，咁佢就系拍翻呢啲，咁我觉得佢拍呢啲风格佢拍得好足，就系咁样不停有啲人衝出嚟被殺，跟住仲要咧中咗槍咧係 highlight 佢，跟住就個頭撞埋個玻璃度，仲要塊玻璃斷開特寫。咁我心諗八十年代都嚟啦，我理得嗰個人死咗係咪撞玻璃啫？同埋個撞個玻璃你覺得好睇？成龍啊，咁有咩好睇？你而家八十年代，喂大佬，我隕石撞地球都睇過啦，我睇你撞玻璃。咁你遇呢啲叫做真係個手法，你沿用翻你。拍白鴿冇所謂㗎，咁但問題你唔可以就係停留喺呢個八十年代呢種，即係咁即係嗰個時代嗰陣時興睇嘅嘢，你又唔可以照得落我哋而家二十一世紀咯。咁呢樣嘢就我定義為就係話，即係將啲 old school 唔係冇啊，好睇嘅嘢，譬如《喋血雙雄》嗰種血肉。嗰種人性博弈要擠翻過嚟，佢又冇擠，但係反而擠咗嗰啲就係咁樣中血槍、中血包、撞玻璃嗰啲咁樣粗造嘢，佢就學足。咁呢套咪唔得，就係、是、個市場眼光睇錯咯。即係我就話，就係個粗造位就喺度啦。 係，我補少少啊。啱啱嗰個肥殺手咧，就叫吳飛霞啦。咁到底係邊個嚟咧？原來佢係吳宇森個女嚟嘅。 系啊，咁 样大火，竟然父女情有段原来置咗入去，咁系，咁佢个女都减下肥啦，叫咪咯。 咁但系佢喺即系嗰个战斗入面，咁佢嘅身手系睇落去 OK 嘅，好过嗰个何志远。 但系替身啫，我睇穿咗，我觉得佢系替身啫。 去好多碌關鬥嗰啲，一個一個到後打關鬥，跟住跳去玻璃嗰啲，全部替身都唔係去嘅，咪諗咯。但佢本身係肥嘛，我成日咁諗，肥嘅係做唔到殺手嘅，我認真。肥做到殺手嘅咩？肥螳螂 咯，咁啊冇關係嘅，小恐都唔一定要靚仔嘅， 係 都可以係文俊嚟嘅。 系咁啊，系类似啦。咁啊，即系呢个就又系啦。即系总之，即系个剧情又唔得啦，个拍法唔得啦。咁啊，第三咧，我就成日话，即系佢即系嗰种嘅剪接啊，就系将啲嘢即系净系要动作，个文戏冇清楚交代，又再剪啲动作落去。咁佢其实三场追逐再加大混剪啫嘛，其实穿咗剧本。咁其实呢种个剪法出嚟个效果，其实真系同《天机富春》《山居图》冇分别嘅。即系想当年《天机》，你话独立场口睇。天機都交噶，佢都係咁。咁其實佢都係拍翻吳宇森嗰啲槍戰啫，又係咁樣衝出嚟喺個遊艇度有炸，不過就叫多咗個林志玲着制服嘅啫。咁佢有啲元素，咁但係都係佢好啲鬼佬咁啊，三方去爭奪嗰個付出身嗰套。咁其實即係三場冇分別嘅。你既然插得天機，點解呢套吳宇森又唔插咧？其實出嚟個效果，我覺得真係一樣。咁所以變咗就好失望，插曬文又咁解啦。 其实佢又冇乜点跟个原著嘅，其实呢个真系问题，因为佢哋话咧呢个原著叫咩名啊？新年 涉过愤怒的河 系啦， 系咪 你 系啦？ 啊，你 就系西川秀行啊，系啦，原作者冇错。 咁啊， 叫做咩话？ 系 西川秀行四系冇错， 唔系喎，有个佢有个译名嘅，你读翻出嚟。 照正式译嘅话咧。即係譯曬成個名咧，就叫你一定要涉過憤怒的河嘅。 明白明白， 係 啊，即係憤怒條河當係一個人性嘅憤怒嘅界線，係嘛？你要突破憤怒嘅界線。 唔好理佢點解啦，啲因為啲日本戲名咧，通常就好即係懶有詩意嘅，即係明明都唔係講嗰樣嘢，又要 有 啲儀狀啊咁。 啊，咁 明明啲咩又要添煙花和誰看啊？咁你即係佢哋係會有個懶有詩嘅名咧。佢哋可能佢哋嘅觀眾咧，或者翻嚟會覺得特別啊，或者會覺得想諗下到底同套戲啊，到底係咩關係咧咁樣。 係啊。 咁但係你中國人又好中意改啲好直接嘅名。係 啦。 嗱，冇錯。 咁呢套咧，其實佢另外仲有譯名嘅，就叫做 北海道大追殺。 叫大版乜嘢話？ 北海道大追殺。 点解北海道 啊？佢咁写。 哦，因为佢有走咗北海道嘅中间好似系啊系啊。 咁大陆就 咁佢就话呢个其实系文革之后啊，系好似系第一套内地上嘅一套。 哦，日本进口片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咁佢就话当时咧嘅人都对高仓健系男主角高仓健啦，同佢嗰个角色叫咩名话？佢而家都叫翻嗰个名喎。 道优。 道优嗱，但当时佢嗰个道优系个姓嚟噶，即系佢唔知道道优乜乜咁嘅，即系日本名。系啦，咁佢而家就索性当佢姓道，叫阿优。咁佢话呢个角色咧，同阿高仓健都系咁样喺中国咧，系即系红咗嘅当时。咁所以佢就话而家系啊，因为高仓健好似系过世啦，系咪？咁佢就话纪念呢一样嘢咧，所以就话佢重拍翻呢一个嘅呢一套嘅追捕啦。咁咁照计你就即系 reboot 噶啦，如果你咁讲系咪？哇，你又有套戏啦，嗰戏就有套，跟住有套名著嚟嘅，其实佢个原著小说都系。咁点解佢会改晒人条古仔嘅咧？ 唔知 系你 会，系你讲下原著系点啊？即系改系 咪咁原著佢都系有啲似嘅。你话个大佬咪就系话个男主角即系高仓健个角色就系一个差佬嚟嘅，即系嗰啲检察官嗰啲嚟嘅。咁佢就无端端俾人就诬告吓，就俾两夫妇诬告咁嘅。咁你点解咁都得吓？咁噏乜都得噶啦，乱作咁都可以告到佢嘅。咁但系原来呢两夫妇咧又同个药厂系有啲关系噶，咁啊背后好复杂嘅，即系有啲政府嘅一啲嘅高，即系有啲即系佢哋话佢哋唔知咩养嗰啲叫乜嘢咧？荷兰猪啊，嗰啲叫做 吓， 即系就系啲老鼠咁嘅嘢嘅，即系有人养嘅当宠物好得意嘅，但某啲地方攞嚟食噶，即系呢啲嘢。咁但系佢就话，总之养呢啲咧就以为为咗整 试药 嘅嘢， 系啦，唔知试定整啊，我唔知系点样嘅。总之嗰只药咧，其实会。佢就唔係變超級士兵嘅，人哋原本就係變傻仔嘅，你嗰啲人，即係懵仔藥咁樣你當嚇，咁啊可能係以為控制啲人用嘅， 控制人嘅心智係咪？等到佢即係好似明白， 唔清楚佢點樣咧？其實佢又唔係咁緊要嘅，所以佢叫做假設有一種咁嘅藥物啦嚇， 係啦。 咁背後就係總之有一堆嘅即係 陰謀 咁啦，咁就因為高雙燕之前咧查嗰單案就牽涉到，咁所以佢就想對付佢，咁所以就變咗咁樣開始咗。咁原本嗰個警探咧，其實都係咁噶，都係同阿福山一樣，就初初就係去追捕呢、這、一個 呢個逃即係呢個逃犯啦、 啊，疑犯啦、啊，係啊，疑犯冇錯。 逃犯啦、啊，佢叫嚇，咁啊，咁啊，呢個高桑田咁，咁就係咁樣一路咁講嘅。咁啊，中間就講佢係走咗去個牧場度，識咗個牧場個女。咁呢個嗰個女就唔係話好似呢度咁，係個咩研究員個老婆就唔係咁嘅嚇，唔係嗰回事嘅。咁所以中間咧有好多騎馬啦、打紅人啦，咁同埋呢個揸呢個話長機嘅呢啲，即係一諗哇，佢咁占士幫嘅一係嗰時就係咁噶啦。咁但係咧，你睇翻舊嗰度咧，真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場面嘅喎。咁甚至乎一度咧，講佢喺東京嚟嘅，係咪咧？係咪會翻咗東？唔係大阪咧，應該如果佢翻咗，應該係嘛？嗯，總之翻翻城市啊。咁所以咧，佢就有一度咧係有一大扎嗰啲嘅警察咧揸曬防暴盾嘅。咁啊點樣佢突圍咧？就話嗰個女咧就用成。因為佢唔知佢運緊匹馬去嗰度，咁佢就用咗成匹馬咧，就衝過去啊！ 係 咁當然佢哋其中一隻嘅騎喺上面嘅，咁去沖散嗰、那個即係嗰班咁嘅防暴警察咁嘅嘢。咁嗰場戲都好大喎，好 大場面啦！嗰陣時計話有多馬多人係啊， 同埋嗰場戲都好精彩嘅，拍得人哋咁所以你反而咧，你睇舊嗰度當然咧，日本戲比較慢嘅，咁但係其實以當時嗰個拍法咧，其實如果你睇過舊嘅《蒙面超人》咧，其實佢就係嗰種 feel。 系， 系啊，一旧门真系我唔系讲嘅咩，系藤冈宏嗰段咯。咁其实好有嗰种，佢初初就好似侦探咁噶嘛。其实就系嗰种咁嘅，即系日本式嘅侦探片嗰种咁嘅感觉嘅。吓， 明白。 咁唔系差嘅，原本套戏吓，系啊。咁最尾咧就系佢讲阿高仓健咧就去咗嗰个医院嗰度，佢就直情扮傻仔啊！即其实咧，佢哋整咗嗰只药佢食啊。咁但系其实佢每次食完咧，佢就去扣喉嘅，所以其实佢冇受到影响嘅。咁同埋咧，佢偷咗嗰只藥出嚟俾佢哋去，即係有一次可能又探病，咁就俾咗一粒佢哋，咁就去即係等佢哋即係發現咗個真相之類咁嘅。咁總之最尾係對都係咁對付嗰間藥廠，但係唔係打嘅，唔係打完場嘅，即係鬥用腦嘅，係啊，係啦。咁佢 即係佢唔係佢咁樣嘅， 係。因為佢根本係一套 偵探， 佢呢套就未至於係話推理啦，但係即係你都可以話偵探懸疑咯，係啊。咁佢本身有咁嘅性質喺度，咁但係唔知點解佢而家即係重拍嘅時候咧，就其實你可以話佢除咗啲人叫翻嗰啲名出嚟，同埋加咗好多冇嘅角色落去啦，即係包括有福山雅治有個秘書啊，定咩咧個助手啊，個女助手啊，咁嗰係邊個咧？就呢、是、個進擊巨人裏面嗰個嘅戰嗰、那個、射箭嗰個女英庭奈美。咁啊，阿芬妮就話呢個角色好無厘頭啊，即係佢成套戲啲人都係個通比較係即係。即系黑啲啦，但系嗰个就好阳光嘅， 系啊，唔知点解，系得佢一个系啊，喺度哦啊会笑啊，好开心啊或者好阳光咁样咁好似即系同成套戏啲 好自信咁样，仍然系嘛，系即系玩世不恭嗰只啦，系嘛，明白 吓，咁啊，所以你呢个角色一睇落去。成套戏唔夹嘅呢个人， 唔夹啊嘛，系咯，突然间有一个唔同嘅 feel 嘅人喺度咁，即系突然间啊边个啊阿兜风耳咧，边个啊？我成日话怪物小王子个叫咩？ 黄远之， 黄远之乱入咁系咪？你觉得突然间好似 系 都唔系太熟，即系明明都系认真嘅，点解突然间黄远之喺度又扮暴徒嘅？ 系啊，即系唔明住几时有咁咯，系啊，黄远之无端端又喺度变咗笑片。 唔系佢呢度就唔系，不过你觉得佢可能好似点解有个唔夹套戏嘅角色咁样，分别就觉得系啦。咁总之咧呢套咧，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对应咧呢个华丽上班族嘅，即系其实亦都系一次嘅好多劲人一齐合作，但系拍咗出嚟系唔夹，总之系唔得嘅一个示范经典啦。 嗯， 嗱，一来。A 即係好多勁人加埋得唔得咧？就算幫佢巔峰時期咧，都未必嘅。你都會學你話齋啱啊！你即刻下一節就講，你有啲嘢加埋一齊 fusion， 你要即係融合噶嘛？你咪就 fusion 有可以撞噶嘛？ 係啊，你一定要去撞嘛。但我會講咧，而家個通病就咧，佢哋全部擁抱過去昔日光環啊嘛，同埋佢穩軟細心。你睇下啦，個編劇有幾多人咯？你睇呢套戲個編劇有九人，陳家俊都喺度。阮世新都喺度，另外有六个啲名唔知，咁知咩事？其实阮世新挂名噶嘛，你估阮世新写咩？咁咪又系俾下面陈小明，咁下面陈小明仲大镬，而家下面陈小明都唔写， 掛住要寫網劇賺真銀，可能個陳小明就揾翻坐喺下面嘅陳小明寫完個稿，就俾陳小阮世珍下面嘅陳小明睇，睇完最後阮世珍最後又中意加自己啲嘢，或者可能佢定咗個方向，啊你落落你寫落去啦。咁究竟有冇大 jazz 過咧？有冇睇過原著咧？原咪咯，永遠其實都係，就算張淑平你話做美子，我唔信過藥廠最後張淑平會覺得 OK 咯。不過可能佢去到日本。话隔一隔，即系张淑平同你砌个景啦，唔会噶嘛，咁啊再谂张淑平个徒弟个徒弟个陈小明啊，俾黄少夫，黄少夫俾李小龙，最后可能系啊林小强先喺日本，林小强打翻过嚟，得咁多 budget， 咁啊砌咯，哇，嗰个厂景衰过我自己公司个厂，我自己砌都砌得靓，咁又点噶？大佬啊，你唔系咁粗啊，求其咁样打啲背灯 d e a 咁打色彩， 改咗之后咧，而家变咗蒙面超人啦，你知唔知？ 系啊， 但佢除咗唔变身之外咧，佢根本成个古仔嗱，嗰个药厂系咪 Soka？ 系啊，系啊，啱啱啱， 系啊，啲人翻嚟试药，咁 系啊，系啊，系 Soka， 佢最好咁样，佢打系咪咯？啱啱啱。 佢唔变身啫嘛，我觉得不如佢变埋身啦，可能好睇啲啊。 系啊， 系咯，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同埋佢最后即系怀念到佢啊，打完药膏佢咁爆气，跟住真系啲。 嗰啲药打完咧，唔系大力变怪人。 系啊，或者咯，起码都要粗啲咯，即系啲脚会粗咗，啲 high leg 嗰啲。 变怪人啦，真 系。蛋爆咗，系啦，系啦，冇错。 皮都怪，系啦。跟住最尾話俾你聽係原來福山下次唔係嗰個人嚟嘅，係今日嗰度走出嚟嗰個實驗品啊， 係 根本唔使拍藥都係同佢哋打啊，跟住最尾變身係嘛，係嗰條腰帶就輕先咁啊，咁啊 OK， 明曬明曬，原來呢度蒙面超人前傳 OK 得。 係啊，同埋最後一個轉身跌咗支槍，但佢就用翻吳宇森嗰招慢動作。但其實出緊呢個咩嘅 ？Light Kick 啊！係 啊，一個風雷電咁樣直個旋埋去，好旋轉，即係上下行動嗰只。但又要個 方向八甲咗啊！ 係啊，後面又分身八甲，但係個腳掌咧又要有嗰啲即係風雷電嗰啲咧，紅色嗰啲顏色嘢，一嘢旋風腿打落去，咁啊飛走咗。 冇啊，以前風雷電冇嘅。 有飛嘅， 飲石嘅啦，冇特 效 嘅，即 係 小龍嘅三腳咁，一踩一摸，一噴落去爆炸啊嘛！ 唔係劇中埋佢噴煙，佢咪爆炸噴煙嘅，但係咁咧就白煙，跟住又再 key 個爆炸火啊嘛！ 咁最尾完場咧就一定喺個夕陽下邊揸電單車咁啊！係咁樣完場好睇啲啦，跟住下邊有咩 CCV 嘛？你嗰成日話嗰個字咧？多未完嗰字啊 ，CCV 啊，唔系其实嗰个叫 CCV 嘛，即系continue 咁解啊，系咁样完啦，跟住个庞帅咯，讲话努力啊，蒙面超人噶，你心机啊，蒙面超人噶， 世界嘅和平靠你哋啊， 系咯， 唔系我话 唔系 佢应该系唔系谂住把声嘅导游，终于即系乜破解咗呢个音乐。究竟地球未来仲有啲咩危机咧？咁样跟住咁讲啲加落去咁。 唔系佢实要努力啊，蒙面超人噶，一定有呢句噶。 即系唉，好差。 咁跟住 zoom 埋去个大头度，跟住个眉心就喺紧锁噶嘛，滕光云系嘛，系咯，咁好似个样好凝重咁样揸住单车啊。 系啊， 我系咪要咁样完场会 fit 啲咧？成套戏。 唔 係，即係我覺得咧，實質係佢轉咗一個少少科幻嘅橋咧，但佢實質套戲又承載唔到呢個科幻嘅橋啊。係， 冇錯。 即係呢個就係點解即係港產片其實佢哋唔拍唔到科幻片咧？因為佢唔識點樣去 present 呢一件事嘅。即係其實唔係佢有嗰隻藥可以。令到啲人有即係會大力嘅，其實唔係咁嘅有問題啊，係個表達得有問題啊。 係啊，冇錯。 同埋咧，佢一路又冇怪嘢喎，咁你突然間去到最尾嚇乜咁樣咁，你就會覺得好怪啊成件事。 係啦、啊，咁但係佢其實暗揀講埋嗰兩個即係肥瘦殺手都係打嗰隻藥噶嘛，不過嗰時 有 冇 打？新年就話講佢唔同喎，佢初初嗰隻藥唔係一樣性能嘅喎。 唔係，係啊，星雲咩樣？但我懷疑係話，終於研究到啦，即係而家呢隻新藥啱啱研究到，我試啦咁樣，我諗係咁嘅感覺。 咁 但係我咩打緊嘅藥都係 再勁啲啦，打完變怪獸，跟住佢嗰邊就變蒙面超人啦，再勁啲啦，不如 直頭係咁啊，係啊，直頭山毛嗰只㗎啦，要出 係啊，呢邊打完就變怪獸，佢仲打完變蒙面超人啊！ 但真係好教，佢真係嗰兩個間隔嘅塑造，真係吳宇森以往唔會唔差噶。即係呢樣就我所以就話，其實唔好成日話吳宇森，佢其實佢 拍得翻。吳宇森可以控制嘅嘢其實唔係全部咯。 係啦，可能啦。咁其實吳宇森佢拍得翻《喋血雙雄》，唔好話《喋血街頭》啊，我覺得《喋血街頭》睇過《喋血雙雄》啊，《喋血雙雄》係拍得翻《阿新神探》我收貨。 或甚至乎佢拍嗰套監製咩《俠道高飛》嗰只，即係比較溝溝地嗰只，我都收啦。喂，佢唔係，其實而家你掛吳宇森牌頭，佢借除咗個白鴿，除咗叫做撚係有啲慢龍慢鏡之外，其實佢邊濕係吳宇森啫？咁佢點樣拍唔翻？ 其實咪唔係吳宇森拍嘅， 咪咯。根本上都唔係嗰樣嘢。佢出嚟宣傳又話自己啊呕心瀝血力作。你自己都拍唔翻自己，仲講乜啫？我哋作為 fans， 我最清楚，我睇得最多，我仲熟過你啊！坦白講，你自己都迷失咗，咪咯，咁點咯？同埋就真係，唉， 唔係啊！咁你話唔係，但係吳宇森之前嗰幾套戲其實佢唔係拍呢，但佢唔係拍得差噶嘛？ 係，你問我咩？太平輪佢都有心，有心做嘅營造嘅角色。 其實佢係用古裝，係 三 個都唔差嘅，雙戰嘅喎。 係冇錯冇錯， 冇差嘅，唔係差嘅。 系啊，即系你问我三角都唔 边个差啫，冇差噶。 同埋你问我，我觉得吴宇森巅峰，我反而觉得系 face off。我唔系话咁拘泥于佢喺香港嗰阵时先系巅峰作咯。即系如果你话问我喺香港嘅巅峰作，我真系觉得碟血街头系正嘅，即系三兄弟塑造得好好。咁但系你问我佢嘅巅峰，我真系觉得 face off 系最 OK 咯。即系如果你话 我就唔系太欣赏佢拍西片嗰几出嘅， 系 唔得嘅，我对我嚟讲。 唔係咁，總之，唉，係啊嘛。 包括四十公隊㗎。 係咁，四十公隊真係交，又係好交嘅。 少，其實係咪就係喺度爬山聽電話嗰集啫？係咪嗰集啫？ 係啊，爬山聽電話。 係咪就係嗰集啊？ 係啊，反手嘛，反手主唔係，仲要聽電話之餘，個眼鏡啊抌出去會爆炸，跟住佢反手飛去嚿石度，跟住劈個眼鏡出去爆炸。同埋佢係咩啊？好搞嘢㗎，係個咩嘛？電單車有前驅啊嘛，嗱不嬲電單車後驅啊嘛，佢個前碌驅，跟住急停咗咧，架車急高咗45度，跟住開槍嘅，係啊，佢多咗啲交嘢嘅，係啊，咁啊類似咯，係咁啲冇理啊，但係，唉，我就係嗰句，即係我本身即係最有 愛。其實呢套係咪唔係真係佢拍嘅呢？ 你都懷疑係咪啊？掛名㗎咋，佢都冇飛去日本。 係咯，所以我諗唔好話吳宇森奶，即係咩回堂嘅可能。唔知咪佢拍嘅算啦， 系咯，咪有啲嘢咪咯。 你出嚟都唔似嘅就你覺得係咩？係咯，所以呢啲有時真係算啦，喺呢度你當係掛名多啲啦，係咯。 同埋我真係唔知啊，即真係有好多影評人，即係或者叫上一輩，尤其是上一輩影評人啦，真係讚喎！一開波我就真係完全地。 我睇咗 未啊？其 實 唔係啊，咁嗰啲佢哋，因為其實有優先噶，其實睇追捕優先嗰日咧，上個禮拜六我都有份去嘅，但係因為上個禮拜六我哋錄快嘛， 哦， 我就推咗冇去，咁我都話唔緊要啦，因為依套我點都拆，我自己揞錢睇啦，咁我即睇，我就諗住喂都有個鋪啩，即係啲好啲， 你初初好大期望嘅呢套， 唔係咯，你唔係咁啊，你即係明明睇完一套黃精戲出到嚟，勁講話係黃家衞嗰只個嗰只層次，喂你話。你话系黄精拍得差，你都就住赞，你就算你话系唔想插到云，你都唔好吹到咁神。啊，我入到去，喂，都唔系嗰样嘢嚟，做乜嘢啊？福山雅治白痴咁样，我见到，跟住做咩事？哇，嗰两个，哇，咁你知做日本即系药厂嗰个奸角嗰个都劲啊嘛，嗰唔知叫咩名？ 嗰个系 即系上级知佢人都有啊。 进击个大 系啊，进击嗰个上将咯。喂，大佬，哇，咁样嘅演技，你走去演个白痴？哇！仲要戇居居咁，跟住有咩？我都有殺手啊咁樣。哇！乜真係點啊？得哇！乜全部白痴咁，真係一其實我差唔多頭半個鐘，我已經覺得似天機，即係我已經覺得哇！大佬睇緊天機喎，原來跟住我頂唔順，唔好哇！你臨尾最後俾翻少少吳宇森嘅哇！你大佬唔係我出嚟，我真係講話係天機嘅吳宇森 版 嘅。 英雄本色 係啊！我臨尾我真係一直就係咁樣嘅啫，我期待就我已經諗住救你啦。 咁樣 俾多場我有少少嘢寫，我都唔插到咁行啦。哇！出到嚟仲一路直線下降，原來頭嗰半鐘好睇嘅，你已經對比嚟計。哇！大佬我血咪都著曬火，我真係堅著咗入邊。 即本宇森拍第一次拍特攝片啊，唔奇嘅。咁你睇下，就算李安咁強啊，一拍呢個變形俠醫都賴嘢啊。 係咁係嘅。 係嘛？咁即係唔係有時咧？係可能有某啲嘢唔係咩都拍得識拍係唔奇嘅，因為始終人有個上限嘅。 係，同埋你實有類嘢擅長嘅，又認真。 咁如果今次呢套戲佢哋扭咗變咗套。科幻片嚟嘅，其實係如果咁講係咁，佢哋唔係好 handle 到係明嘅，係 咯， 係咯，始終嗰個路線嘅，可能唔係好啱佢嚟拍啊。其實 係啊，出嚟個感覺就係好膠，真係好膠。但我依度咧，即係嘉宏家，我由頭到尾我都覺得福山雅治同埋張涵予兩個叫盡做啦。 我覺得唔係佢哋個演繹出嚟到起膠。 出場唔係佢。 係啦，佢個演出真係盡做配合㗎。同埋我都睇到福山子應該睇咗好多吳宇森戲，好模仿周潤發嗰 種。我會唔會太過模仿咧？就係、是。 但佢又唔算，我自己啊對於福山眼子收貨，我會咁諗咯。套戲已經咁差咧，如果福山眼子呢個人演嘅人都令我黑針咧，我就直停喺入邊有着火，直頭堅固。 佢已經算係， 佢都不至於係啦，就咗即係已經個角色已經令我，因為我不嬲真係中意福山眼子，我又睇即係佢乜戲都睇。咁、我本身已經有個前設啊，個演繹都叫順眼，咁樣去睇都覺得咁膠。哇！如果你話翻邊個人即係唔妥呢個角色？覺得已經難看的狀態，真係好負數咯！呢套我一定入眼今年，即係叫復片之王，因為佢係復啊，佢唔止爛啊，係佢個觀眾預期佢唔係復片，但係入到去復到咁啊，大佬啊！即係我預咗睇黃晶，我入去梗係睇女啦，但係原來黃晶真係拍套話完全冇女嘅嘻嘻嘅戲咁樣，咁我呢啲咪叫復咯，啱唔啱？咁佢呢套又真係復到型啦，即係佢唔止爛， 同我期望落差 係啦，落差仲要好大，係好大落差呢下大鑊，同埋佢宣傳依刻都仲話似喋血雙雄。你冇講啲唔使，佢就算似都似辣手神探啊，邊似碟雙紅啫？完全另一件事嚟嘅。咁你變咗好多嘢錯。 唔似碟雙紅，係似碟頭飯啊！呢、這 個係啊，類似啊。 將啲嘢拼埋，夾硬拼埋就唔碌唔埋嘅，其實 係啊。 即係中日又拼唔埋，係咪啊？ 係冇錯，可以咁講。 好多嘢佢想 即係劇情加咗咩？新藥又拼唔埋，即係嗰個叫做科幻元素啊，又拼唔埋。跟住啦，係啦，個女殺手揾佢個女又拼唔埋啊！我後屘睇翻喎，真係個女咧， 係個別嘅嘢有問題啊，係啲嘢拼唔埋，即係等於你冚電腦咧，你唔係最強嘅底板、最強嘅指標、乜都最強嘅卡，唔係噶嘛。其實 呢咪撞機咯，佢哋話係啊，撞機 配合到，有時又唔係一定要樣樣用最強，有時係要用啲適當。咁呢個係可能係而家好多時可能佢哋太過以為係呢套戲唔得，我哋一定要整勁啲，整勁啲，咁佢就將好多佢哋覺得最勁嘅拼埋一齊，咪就係撞曬，可能就有呢個問題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呢個會唔會另一套華麗上班族就係咁嘅意思咯？ 其實 係好強嘅華麗上班族，其實你班底， 即係班底強出嚟啊，拍啲嘢就出嚟交曬，咁咩 即係撞咗咯？ 係啊，冇錯。 同埋可能佢唔識拍嗰個類型都係有關係，因為嗰個就因為音樂劇佢哋都聽到唔到，其實講真， 冇錯， 係唔同噶嘛。音樂劇係另一樣嘢嚟嘅。舞台劇轉做電影，咁以前就正常就係你係會係表現實拍嗰個故事，但佢又要保留翻用舞台呢件事。但係舞台呢件事咧，佢又唔識得去做嗰個舞台轉景，其實呢個先係你要捕捉最靚嗰個位，佢哋反而好嘅。咁即係其實連舞台最即係精景嘅地方喺邊，其實佢都唔了解嘅時候，你點樣拍一個舞台啊？咁 冇錯， 即係佢你拍底啲嘢好叻啫，唔代表你即係拍乜嘢都叻噶嘛。係咯，所以變咗呢個冇辦法啦。咁你今次都 係咯， 都有可能有少少咁啦，係咪？會唔會有少少啊？ 會啊！ 係咯。咁就可惜啲，不過咧唔知點解咧，北美嗰邊即鬼佬嗰邊咧，就好似個評價就冇我哋評得咁低嘅，即佢哋都好似覺得係都 OK 嘅套戲，就唔係好知點解啦。咁呢個或者再睇下，即係會唔會呢套戲會遲下會喺鬼佬嘅地方再上映嘅時候，又睇下佢哋點寫翻咯。一始終佢冇啲字嘅時候，我哋唔知佢點解覺得好啊，係咪？唔知點解，係好 就咁。 咁一陣間我哋會講落去噶，會講翻啲即係拉家嘅嘢嘅。咁點解即係啲嘢會砌嗰陣點樣先會砌得埋咧？咁我哋一陣我會試下講下啦。 喂，唔講之前，我走之前有少少嘢講喎。我因為咧，其實尋晚就係第54屆金馬獎啊，連咗電影界都要講講。但有兩套戲值得大家未來留意嘅，因為咧，哇，好出啊！今屆有套戲跑出嚟就新晉導演啊，咁就係攞咗新晉導演嘅，咁咧就叫做大佛普拉斯啊，咩我都唔知咩嚟。咁啊睇 poster 咧好溝喎。咁好似係一啲黑色喜劇、黑幫片，係啦。咁真係個名叫大佛，但係佢啲黑色喜劇嚟嘅，即係似係嗰啲現代劇嚟㗎，即係唔係完全唔係神神怪怪嘢。咁咧立咗最佳改編劇本，立咗最佳新晉導演，立咗呢個最佳攝影。咁你諗下啦，哇！三大叫做 香港有 你想 㗎嘅嗰幅公仔先，我想都見過。 系啊，你咁打大佛普拉斯，而家就 hit 曬，做咩佢叫尋晚嘅大贏家啦？咁、 哦、 就變咗就值得留意啦。咁因為我估，因為攞完佢去香港實上翻嘅。 喺邊度拍台灣嘅？ 台灣拍，即係台灣全部台灣班底，台灣嘅即係台灣地道片。咁第二恭喜就係魏英雄啦。咁魏英雄咧憑住一個叫《血觀音》，咁《血觀音》咧又係另類嘢嚟喎。望落去咧似三個二十、三十、四十咁樣，三個年紀嘅人企喺度，好似嗰啲咧，即係嗰啲似《大紅燈籠高高掛》嗰只嗰啲家庭處境劇咁。咁但係咧入邊有溝嘅喎，有殺人嘅喎，即係《血觀音》。 咁係咩？係古裝㗎？ 又唔係古裝，即係嗰啲好似我唔知係咪民國時代啊，賣旗袍但係文倉咁樣，咁類似咁樣咁啊。其實我又未睇嘅，但係又因為咁樣咧，魏英雄就攞，終於攞影后啦。佢因為今晚佢未攞過影后嘅，係、啦，咁佢就攞咗，咁啊變咗就類似，咁啊變咗呢兩套嘢值得注意啦。咁啊，我相信即係。之后香港都会上嘅，咁到时留意下，系呢两套啦。 咁啊，咁呢度不如再介绍多样嘢啦。咁啊，分别讲讲嗰个关公大战外星人佢哋嗰个新嗰套戏，好似香港都会、会有。 会啊，上几日啦，香港大师啊嘛， 香港大师啊，系啦系啦，就系边几日咧？可唔可以讲下咧？ 佢嗰上嗰几日就比较奇怪嘅，其实就系我哋聚会啊，嗰个系其中一日。 头号日。 系啦 ，OK， 咁佢就连， 即系佢一日嘅啫，做一日嘅啫， 唔系佢几日嘅，咁 咁你讲下得唔得？咁几月几号咁讲讲？ 吓，咁咧佢就系、是、先啊，喺呢个第一日就系十月十啦，咁然之后就一路做五日，咁就系每日得一场嘅啫。 哦，喺边个戏院？ 系啊，冇错，喺 大。即系你先由十二月十号开始做到十二月几多？十五啊？ 十五。 哦，我知啊，夜晚做嘅都，我都叫睇到，系啊，我见到。 你讲个实质嘅日子同埋时间得噶啦，系啊。 十二月十至十二月十五啦，咁就亚湾嘅时间就大约系九点半至八点几咁样嗰啲时间咁啊。 O K， 夜晚系啊，夜晚 九点半至八点几时间倒流。 真系七点， 佢日日唔同，冇讲我讲快啊！嗱，八点四第一日，第二日啦八点二，第三日就九点十咁样嘅，即系大概亚湾八点零九点个场次，系啊，唔同时间嘅，最后嗰日就七点半嘅啫，系全部就 grand 就 grand，OK， 即系每晚一场， 系 啦，每晚一场， 咁套戏 咁啊睇到喎，喂，但系我要买飞喎，呢啲啊提大家，因为一定爆啦，系啊， 我而家已经卖得好劲嘅，可能买唔到啦，亦， 但系冇啊，而家依刻未公开发售。 我 而家未 哦， 系 咁 未咁我就 谂咗片长到系几长嘅？ 几长？我真系要查。 我 都过嚟钟。 我记得佢讲好似都系一个钟多啲嘅啫。 即系唔系一个 full length 嘅一个电影嚟嘅，应该系嘛？ 好似够九十分钟噶，到我记得。 好嘅，唔紧要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去睇啊，讲声 系啦，系啦。喂，我嗱，我谂办法买飞，我同你睇，新嘢睇啊嘛。 哦，系啊。 你会睇噶嘛？ 系 我嗱，我但系我唔咁谂 confirm 边日啦。总之有飞我啊买啦，买咗先。好得，系啦，好，我再咗你，好，就咁。 好嘅，好，咁啊，仲冇？ 冇 啦，就咁，好。 冇啦，咁啊，好啦，咁下个礼拜啊，北打都会睇睇呢个呢个东方列车谋杀。 一定，呢套我重点跑入去啦，嗰只啦，冇错。 好啦，咁下礼拜再讲。好啦，咁啊，转头啊，有个捍卫啊，咁同大家开始讲啊 ，Punisher 由 Punisher 开始讲，咁我又会讲下另一套叫做Future Man 啊，未来侠嘅嘢喎，咁系啦，系啦，咁样嘅。 好， 再 见，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好， 唔 该晒， 拜拜。 好啦，咁啊，接咗捍卫入嚟啦。喂，捍卫， 系，大家好。 喂，咁啊，嗱 ，Punisher 又抌咗出嚟啦，系咯，咁啊，又系一次过又吓好多集咁啦。咁啊，其实 呢个系 Netflix 嘅 ，Netflix 所有串流网站，包括 Netflix 同 Hulu 嘅剧集都系呢个特色噶啦，一嘢 系啦， 成季订晒。 咁啊，真系你要睇得设置好，系咁啊，嗱，咁今次呢一套咧，就其实你可以话系由 Daredevil 咁样。再帶出嚟啊！咁但係我哋係以為咧， 啊、 喂，咁咪梗係會穿插翻咧 ，Devil 或者其他人啩？咁啊，但係又冇喎，佢真係自己講翻佢自己 Punisher。哇！咁 Punisher 唔同啲超級英雄 crossover 咪直成 點咧？佢有提過蜘蛛俠裏邊發啊，佢裏邊有提過蜘蛛俠發生嘅嗰段銀行劫案啦、啊， 咁提過冇用啦。咁就算講紐約大院都係得咁噏字，即係意思佢裏面冇其他角色出場，或者冇同嗰啲角色有咩互動咧，咁啊變翻一套咧警匪片嘅啫，或者似啲以前啲吳宇森嗰啲戲係咪咧？應該係呢個路線啊。 應該話強烈向吳宇森致敬添啊，例如無端掟杯會變慢鏡啊，個西牌喺出邊追殺啊。 里面啲人好緊張啊，或者兩個人揸住支槍。 咁今次就唔小心咧，今個星期就係咪調低自己個嗰個嘅質素啊？佢就話呢套《Punisher》咧，即係唔好等佢太難睇啊！哇，真係兩套都賴嘢，係啊。OK， 咁不過咁始終都係有唔同嘅 approach， 就好過成個 Marvel 系列都淨係得 Marvel 電影嗰個 feel 嘅。咁都有朋友喜歡呢、這、一個即係 Netflix 嘅呢一線系列嘅，冇問題嘅。不過我哋就唔好係我哋啲杯茶啦，咁但係大家鍾意係可以鍾意咁，呢個就比較係佢想走返個寫實啲嘅路線咁解嘅。 冇錯，因為佢呢個成個系列都係寫實系列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呢一個係更加寫實嘛，如果佢撇除咗其他英雄之後，呢、這個咪完全得返即係殺手同埋黑社會囉，咁咪唔係超級英雄故事囉，變咗英雄本色囉。 係呢度除咗佢嗰件避彈衣之外咧，基本上係唔有任何跟住上個特色嘅，即係基本上成個故事都重寫啦。 係嗱，咁你話喺漫畫入邊咧 ，Punisher 真係一啲都唔簡單，你話佢差唔多可以一個人殺曬成個復仇者喎。 唔 係 殺曬全個宇宙所有， 唔係復仇者殺曬所有角色啊！ 係 咁樣， 逐個人依埋嘅人類揾出嚟，逐個。 喂，咁嗱，咁呢個岔去講，喂，咁你連阿哭啊嗰啲，佢點樣可以殺到咧？冇乜可能喎、啊， 哭會變斑立噶嘛？ 哦，即係總之佢都係好似阿 Batman 咁， 全部係反發生異世界故事啦、啊。 O K， 對 N 系列啦 ，Hook 對 N 啊， 係 Fantastic Four 對 N 啊，咁 Punisher 都有對 N， 而另外一個異世界系列就係 Punisher Killed Marvel Universe。即 係嘅 奇 蹟嚟嘅，搭曬 成個馬寶。正式開始啦，咁啊，嗱 ，Punisher 咧，你講個消息先啦，不如。 講消息。 正式開始 ，Punisher。 講咩消息？ 我睇下你想先。好，咁正式講 Punisher 先啦，係咯。 Punisher 特 別對正啲，對正啲個麥，因為有啲唔係收得好好，係。 Punisher 特別之處咧，就根據2012年馬寶自己統計咧，佢係。殺得最多人嘅超級英雄， 係 由佢七四年開始出現啦，七四年喺第一二八期蜘蛛俠出現，到2012年為止咧，佢總共殺死咗48,900多人。 O K， 呢個就破曬任何幾個除咗嗰啲神級啊，或者 Galactus 啊，或者 Superboy 成個星球爆嗰啲就冇數過人頭啫。 超人嘅二世界版本 Superboy 攤嗰個可以消滅成個宇宙添啊！咁呢啲例外，人正常嘅三六咧，佢係最多嘅。 係，即係數到人頭啦、啊、，OK。 係48,900多個。 嗯，哇！咦，咁又唔可以低估喎、啊、呢、這個角色嚇。 係 啊，所以佢係一個冇超能力但極強嘅英雄啊！咁但係。佢唔係 exactly 完全冇超能力，佢曾經有個超能力嘅。 好、哦，幾時啊？ 嗱，喺2000年嗰陣時 ，Punisher 哥松佢係死咗嘅。 哦， 係咪先？九六年嗰陣時，2000年其實 Punisher 一個短片咁，佢死咗嘅。咁、哦、有一個天使就將佢復活。 哦， 就俾咗兩支聖槍，兩支奇怪嘅手槍，佢係可以發出 Heavenly Fire 嘅天火嘅。 哦，咁同 Hellfire 有咩唔同嘅咧？ 都是燒到渣都冇 啩，即係類似啦， 係咯。啊，佢要佢對付一個扮成黑社會大佬嘅邪靈啦。咁原來成個故事就係講翻佢嘅女同埋佢嘅家人啦，佢老婆嘅女被殺唔係意外嚟嘅，就係、是、呢個邪靈安排嘅。 咁、哦、樣 啊，就係、是、要 Punisher 嘅手殺曬啲超級啲壞蛋咁樣。而死咗之後就會加入佢嘅不死兵團噶啦。 啊，咁似啊咩 Ghost Rider 啲嘢嘅？ 有少少啦。 係咯。 啊，因為 Ghost Rider 本身嗰段故事係冇嘅，係其實引用呢段嘅。 嚇、 啊？電影版。 即係你啲電影版借咗就係 Punisher 呢個古仔吸落去嘅。哦，原來咁。 結果咧，佢殺完個大波子之後咧，咁就。啲人唔遵守命令俾人炒油，咁嗰個天使好識做，就變翻凡人啦。 哦。 啊，另外一段故事就黑暗帝國 Dark Wing 嗰陣時啦， 嗰陣時綠妖精啊 Green 啊 Austin 啦、啊、就接替咗 Tony Stark 做神盾局局長，咁就將神盾局改組做 Ham 啦、啊，即係改咗做 Ham 啊，撇除組織啦、啊，啊咁、啊、你撇除組織就不斷追殺啲唔肯註冊嘅超級英雄啦、啊，咁 Punisher 就想追擊啊 Austin 啦、啊，咁當然就做 Iron Man 規格有啲難度啦、啊，咁引起 Austin 注意，咁就帶人就派咗 Wolverine 個仔阿 Darkin 去殺佢，咁啊將佢斬到變面前牛肉咁滯。 你講啊 ，Punisher 俾人斬到變面前牛肉， 係咁啊， 都唔死啊！ 啊咁啊啊咩咁？當然啦，有個天才科學家就係假吸血僵尸啊 Mobius。點解叫佢假吸血僵尸？因為佢唔係真係吸血僵尸，但係佢有提吸血僵尸嘅特性同埋會健康啲嘅。只不過佢自己拍咗一啲為咗醫自己嘅血癌，拍咗一啲藥，所以變成擁有不死身嘅吸血僵嘅類似嘅吸血僵尸啊。但係需要 科學吸血僵尸啦，總之係咯。 啊佢唔一定需要吸人血嘅 ，OK， 虽然佢样衰过一般嘅吸血僵尸， 唔系啊，吸血僵尸靓仔嘅， 啊，佢系极度样衰嘅， 系咯，吸血僵尸好靓仔嘅， 咁、啊、样将佢嘅身体改造翻咗，改造成科学怪人啦，咁就 即系将阿 Pun 嗰段时间咧， 改造变咗吸血科学怪人系， 系啦，咁啊喺呢段时间咧，佢就继续同 Hammer 嘅對付啲怪獸嘅特工作戰啦， 咁佢超能力嘅咧，咁樣復活咗之後， 大力啦，同埋唔使再投資去揾槍啊，喺背脊會伸幾支槍出嚟， 咁怪 啦嚇，係啊，半佢個科學怪人半機械嘅， 咁啊唔係科學怪人啦，咁變咗 Robocop 啦咁樣， 啊咁啊大隻同埋好大隻啦，因為唔同嘅。咁後尾咧就俾一個叫Ulysses Buston 嘅人救翻一個古代人，但係一路生存到而家就係靠佢掛住一個魔石叫 Blood Gem 啊，血寶石咁啊，你用血寶石嘅魔力將佢變翻做正常人啦。咁人咁玩咧就冇得再玩分上啦。O K， 咁嗰粒石俾咗佢啊？ 唔系用佢个魔力， 我真系唔使俾咗佢嘅。 魔怪人嗰 part 整走晒啫。 O K， 啊，但系之前啊，不都交代个魔石其实系只不过俾佢个人变成魔道，可以短暂飞行，大力同埋放啲魔，使用到有限嘅魔法。 即系你讲嗰个古代人， 系 O K， 从来冇讲过有呢个力量。 哦，就唔好理佢啦，系啫，你一神奇嘅嘢就可以有好多神奇嘅力量嘅，吓。 诶，咁啊得啦，咁啊，呢啲 job 咧，通常系 Doctor Strange 接嘅，不过嗰段时间 Doctor Strange 就被 banish 咗啦，被另外一个人代替咗佢 Doctor Supreme 嘅地位，咁所以就由呢位名不经传嘅角色去接呢个 job 啦。 O K， 唔紧要嘅，都系搵佢嚟嘅啫，系啦。 啊，咁啊，大致上咧 ，Punisher 嘅出現其實係一個叫 Conwell 嘅漫畫作家啦。咁佢覺得點解咧？因為當時佢覺得成日啲人飛來飛去，咁冇一啲真實嘅有血有肉嘅人物啦。咁啊，所以佢創造咗呢個人啦。咁佢初出場嘅時候咧，其實佢想俾佢 call name 係 Assassin 嘅刺客嘅。 咁樣， 但係阿 Stanley 就極度反對，因為始終係俾細路仔睇嘅書啦，咁啊，你做刺客神咪所以就提議用 Punisher， 因為 Punisher 其實個名原先係一個機械人嚟嘅，係 Gattis 啊，滅星魔王 Gattis 嘅一個鋪咁上下，咁所以咁 Stanley 就叫佢不如用呢個名啦。 咁但係原本呢個係代表呢個角色嘅已經。 是即是一个机械人嚟 嘅。咁点解可以用咗呢个角色嘅名字呢，如果係咁。 Call name 可以人人都用得㗎啦。咁、 哦、 样。 OK。 咁 send 啲叫佢改做 Punisher， 咁 Punisher OK 喎，咁就一路開始啦。咁啊，初出現佢係想追殺 Spider-Man， 因為佢要為Spider-Man， 你記得 Spider-Man 第二集嘅故事Amazing Spider-Man 2嘅故事啦，咁就係 即係如果電影 Grand Daisy 啊，電影啊 ，Grand Daisy 死啊，咁就係引入翻 Grand Daisy 死之後嘅一個故事咁。咁陸耀晶意外地俾自己嗰個飛行器插死，其實後屘就話唔係死啦，佢只係假死狀態 regenerate 嘅嘢，佢可以咁啊 ，Punisher 就覺得 Spider-Man cross the line 啊，咁啊想去追殺佢啦，咁後屘發現原來成件事都係誤會，係 Spider-Man 嘅一個對手啊 Jekyll 嘅陰謀，咁就兩個嘅黑手言外對付 Jekyll 啦，咁一路都斷斷續續喺唔同嘅書度出現啦，直到84年先介紹翻佢嘅 origin 就係類似個劇集咁啦，佢就講翻啱啱越南翻嚟啦，就佢其實去過兩次越南，咁亦都由普通嘅海軍陸戰隊升咗做特種部隊，咁之類，想解釋翻點解佢咁好打，因為佢係特種部隊嚟嘅。咁跟住咧，佢就喺一個佢嘅家人就被殺，佢本來就諗住翻到嚟復原翻之後就加入海岸巡邏隊咁安安穩穩生活，咁結果唔得，咁但係法律制裁唔到佢哋啲人，咁所以佢就pick up 去自己殺佢哋啦。其實個故事就係大致上講佢嘅前上司一個海軍上教嚟想對付佢咁啦，咁一路交代翻點解佢會變成咁嘅。 喂，呢個古仔喺嗰時咧，阿斯賓食膠啊，有幾個古仔都係咁上下嘅。 是因為呢個是最適合你蝙蝠俠嗰個實在太白痴啦，又暗殺死咗父母，咁跟住要訓練自己，咁亦都係太比較麻煩咁樣拍，要周遊列國去訓練自己，但呢個就唔同啦，咁交代佢係其實 Rambo 都有少少借用，咁佢翻到嚟，佢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個橡筋拉到行嘅一個狀態，本來諗住接新工做一啲輕騎嘅嘢，可能防女即係水頂咁上下嘅地位嘅啫。咁但係結果都唔得，就被家人被殺，所以佢就爆發啦。 即係你唔需要解釋點解佢好打嘛，因為佢本身就好打嘛呢度。不過我就話咧，呢種古仔咧，其實平時就係你會喺一啲即係 action 啊，或者警匪啊呢啲古仔度已經有好多部 啊嗰啲咁樣咁。 係啦，即係你唔會諗咧，呢個係一個超級英雄嚟嘅，你覺得呢啲咪甚至唔雨心？ 但係佢從來都唔抌喎，即係身邊永遠有班人俾錢俾技術佢嘅。例如呢度套劇集嗰度個一個叫 David 嘅角色啦，就係佢喺書度嘅長期拍檔啦。 嗯，就提供武器嘅。 Michael Chip 啊，咁就提供咗佢啦，亦都同佢製造咗一件好強力嘅盔甲俾佢嘅。 嚇，有咩有盔甲咩？哦，點㗎？ 啊，有嘅，有。其實你話盔甲又得，你話戰鬥機人又得，因為成差唔多十米高。 嚇、 啊！ 哦，即係佢唔係就咁揸支槍地下地下嘅，即係有機械人嘅。 嚇、啊！有成。啊，唔係十米，所以搞錯，係十幾尺高嘅，好似對哭咁上下大。佢係有能力同對哭嘅外父，即係 West 哭對抽嘅。 如果係咁，已經係 Hulkbuster 啦。咁你唔可以用係咯，即係你唔可以用一般。 咁但 係 唔 係 成日用 㗎啦。 點解咧？因為有段故事，佢要對付 Weasel 啊，一對由 X-Men 嘅對。嘅死對頭 Hellfire 級所成立嘅特殊僱傭兵，而嗰隊僱傭兵基本上全部都係 Cyborg 嚟嘅。 OK， 咁、啊、所以為咗對付佢，就一定要用到呢啲新型盔甲啦。 咁你一路講啊，呢漫畫入邊嘅故事，佢都係同緊一啲超能力者啊、超人去打咧。咁我當然唔介意個主角其實即係淨係一個普通人，但係就好打，咁呢個冇問題嘅。咁但係咧，而家啲真人版咧，次次都係講佢打翻啲普通人嘅啫喎。咁啊，普通人打普通人，咁啊，即係普通戲咯。點會係超級英雄？ 咁但係喺 Punisher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佢係最紅嘅，因為當時咧美國因為 只係美國總統布小布殊啊布殊掀起所謂嘅毒品戰爭啦，咁啊其實喺美國嘅街道係極之唔安穩嘅，咁不斷有幫派仇殺，咁所以吞條水咧走翻一啲走咁現實路線，而佢曾經試過有三部書，吞條水啊，吞條成柯章啦，吞條成柯松啦，其實全部都係打啲大部分都係打毒販啦，之類嘅，咁所以當時嘅吞條水係好紅嘅， 即係有個時代背景嘅其實。 系啦， 系咁即可能你而家画一本系打恐怖分子嘅，咁可能就又啲人都会好中意咁，但可能你过咗呢个时代之后，终于都系打人嘅， 好多都系啊。 其实有个时代背景嘅原因， 例如之前Bad Lighting 同埋DC 第一个黑人人物啊，同埋Nick Cage 咁啊，佢都系七尾到八中间呢段时间，出現嘅，咁點解出現？因為嗰陣時黑人嘅勢力抬頭，連電影都叫 back， 都出一啲 back 橋啊，黑人卡僵尸局，咁自然要大量介紹一啲黑人嘅女英雄啦，黑人英雄同女英雄啦，咁所以其實漫畫係又係如70年代 係反映社會嘅，係 嚇，因為咁毒品啊，同埋大量年輕人的成長問題出現過，所以有 X-Men 和 Teen Titan 的出現，都是講一班年輕人他面對的問題啊，之類之類之類，咁 即係老夫子入面都有啲死臭飛啊， 係啦，但美國漫畫就反映得更現實啦，佢裏面嘅超級英雄主角可以吸毒啊，可以因為溝女而互片啊，咁之類嘅嘢，佢就反映得更多添啊，不過佢將層次升高咗。打嗰啲唔係正常人嘅嘛，所以破壞咁 大嘅嘛，有少少即係超級英雄嘅元素，但其實個故事反映嘅都係社會嘢嚟嘅。 所以咁到 Punisher 咁，佢就走翻平實路線，過佢打嗰啲搶偶然有啲邪靈啊或者怪物之外，基本上都係一啲黑幫分子啦。 即係喺佢自己嘅故事係咯，係 啊，佢嘅世界最好打其實都已經係傾偏㗎啦。 哦，咁傾偏就都唔係好正常嘅，都慣嘅。 其實佢哋有唔，佢哋大家都 operate 喺紐約，但每個人嘅地盤都唔同嘅。例如 Nick Cage 佢主要嘅地盤咧就是、哈林區，就係、是、中區唐人街附近咧，老嘅 真嘅 嚇嚇。咁佢同埋蜘蛛俠係福倫附近啦。 邊個啊？邊個 一路一 邊個佢啊？佢啊邊個？ 芬尼莎同埋 蜘蛛俠。O K。 啊，福倫附近一路延伸到成個中央公園啊，嗰啲地區啦。呢度都係比較有錢同埋有錢人嘅地區，因為啲反都唔會點窮。咁所以佢雖然大家都係平民化嘅，但係佢接觸Daredevil 的機會是少過蜘蛛俠的，而 Daredevil 就是 Hell Kitchen 一個貧屈咁上下的地方去 operate 嘅， 係 okay 嘅，係咁所以其實佢哋雖然有接觸，但唔上。 即係 Hell Kitchen 就唔係現實地理存在嘅。 其實都係指哈林區附近啦。 哈林區。 其實不是很現實的，因為沒有那 樣的。Okay， 即是他假設了有個區，是的。是的。即是剛才說的那些就現實有，是的，之前那些就。 所以呢，他這裡到電視劇版本都有交代了蜘蛛俠的一場大戰啊，渡輪啊。 即是用個對白講過，是。 不是在那個報紙那裡寫過啊。 報紙寫過 ,ok。 他好像第四五集出場的一個報紙啊。咁講返套劇先啦，咁你覺得點啦？我就真係唔係太鍾意啦，肯唔肯 咪警匪片囉。 係 呀、啊。警匪片唔緊要，佢太玩鏡頭啦。俾 Daredevil 或者咩。 即係太向吳宇森致敬下。 其實黑唔緊要，你好似 DC 嘅電影佢都好黑，但係佢嘅所謂黑係偏向暗紅或者暗藍，佢真係灰色嘅呢套。 呢度真係黑。 睇落其實唔係黑，是暗灰色，你睇翻 DC 嗰啲其實主要都係暗藍色啊、暗紅色嘅啫。 即呢個通其實本來應該比較適合黑豹嗰、那個電影啊，非洲黑人黑夜打烏鴉咁樣啊。 佢呢个黑得嚟变咗黑白片咁。 系。咁但系或者佢都有少少想做到黑白片咁嘅 feel 咧，或者就好似嗰个 Sin City 啊，你记唔记得 Sin City 噶嘛？刻意系 系 玩黑白片啦、啊。 但系 Sin City 真系黑白噶嘛？ 系咯。咁佢可能有想搞到少少咁样 啦。头咧本来好阳光嘅，佢回忆翻嘅，佢都认过镜头，佢样佢。 哦。 即系可能显示呢啲已成逝去咗，咁但系未免个镜头运用得又点而过分啦。 嗯，咁你觉得佢啲打斗又如何咧？啲打斗你觉得唔得？ 打斗 make sense， 但系都系烂狗交超能嘅漫仔交呢啲咁嘅，即系当然漫画里边嘅更夸张啊！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写实嚟讲，呢啲技术我会 expect 系起码去到 Iron Fist 嘅地步先有。 哦，咁啊，新年觉得咧，新年觉得个剧个 feel 点？ 嗯。我感覺上其實都幾悶下嘅，就算係佢。 咁同今個禮拜套吳宇森再比咧？ 呢、這個 都有得揮啊！ 嚇，都海軍鬥水兵啦、啊，都冇話邊個勁。 咁大鑊啊！即係吳宇森專登降 表地 高格嚟去鬥鬥嘅係嘛？係咯，等佢唔好咁孤獨啦、啊。 係啦，福山雅治你好難好神勇嘅咯。 哦， 我唔好，咁唔神勇啊，神勇噶、啊，好唔好睇咋？ 喺套戏入面好劲嘅，佢都吓， 吓两个劲啊！你都话佢成两个手都中晒枪，佢都可以转头冇事，仲要同啲拍咗超级冰血清嘅人打、啊，即系呢套吴宇森系有科幻嘅，即系嗰啲药竟然系超级冰血清 嘅 药啊，系啊。咁点样可以喺福山雅治以一个普通差佬，仲要系受咗伤，佢竟然可以就咁赤手空拳同佢哋打嘅咧？咁都好超人噶咯，福山雅治如果系咁。 同埋佢冇交代过佢有咩武术背景或者咩超级背景，都普通差佬一个。 佢都唔奇，另外嗰、那个变咗律师啦，呢度无端端系律师都咁好打，咁佢唔通难道佢系开眼版嘅 Daredevil？ O K， 我真系唔知啊，佢冇解释啊呢套戏系啦系啦，咁你相比之下啦，如何呢两套咁啊？新年就睇过啊嘛，咁你比较啊？ 要比较真系有啲困难啦，因为两套都真系 即系各有所短系嘛，唔系所长。 咁啊 ，O K， 即系但系如果你睇翻呢个製作方面咧，咁啊確實你 Daredevil 佢啲嘢係平均啲。 咩 Daredevil 呢個 Punisher？ 啊 ，sorry， 係 Punisher， 佢嗰個係平均啲嘅嗰件事啊，即係唔會話突然之間嚇、有好多嗰啲奇怪嘅設定啊，搞到佢變咗另一即 係。即係你反而覺得 Punisher 仲好啲 嚇、 啊？哇死咯！即係今次吳宇森輸埋俾 Punisher 添。真系所谓多年复出、啊、又话要拍翻呢个喋血双雄嘅味道，点知拍到喋头饭嘅味道出嚟，真系 系都佢 concept 系啊，两条有意外撞埋一齐，两个一齐去解决件事， 系咪双拼犯？ 两条友一齐揸双枪出现， 变咗双拼 镜头上系啊。 好，咁個 Punisher 即係都係即係點講呢，即係你要好鍾意先得啦，如果唔係你我驚係一般觀眾。 Punisher 其實太多向香港英雄片致敬嘅嘢啦，例如你無端端跌通，即係兩個人本來係佢同埋後尾變咗喺漫畫度變咗佢最大敵人扎索嘅一個角色阿 B 咁啦。本来即喺漫画度就冇嘅，冇交代，即系随意搵个人顶到佢块面烂晒嘅啫。咁但系咧，呢度就变成佢嘅好朋友啦。 吓、 啊，大家都系， 哇，即系个 friend 嚟嘅呢度。 一开波系 friend 嚟。 呢度系 friend 啦，即系成个剧中间嗰个大坏人咧、 啊， 最尾同佢打一打，所以佢都交代佢最尾嗰集佢系包到散，成块面包晒，应该都系烂晒啦。啊，未变成砌积木啫，只不过呢度啊，咁你有砌积木点解咁劲都交代唔到，只系无端。如果 咩砌积木，我讲咩咧？唔知佢讲乜。 扎梭咪积木咯， 即系佢个角色个名嚟嘅。 吓、啊，点解咁劲咧？后屘 佢最初出現只不過係 Punisher 隨手捉嚟打到面都爛埋一個古惑仔嘅啫喎。 咁點解會停咧？ 係咯， 我冇交代啦。總之搞到自己咁就話佢變成心理變態，所以好勁，不斷去炒我 Punisher。 即係心理變態咗就會勁嘅。OK。 咁即係捉卡。 我諗佢想做。其實有少少抄小丑咁嘅橋嘅， 小丑 ，OK， 塊面扭曲，所以變成 個心理都扭曲埋啊，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小丑即係某啲故事都有交代佢由細被阿彪上，所以其實佢不斷去鍛鍊去對付佢老豆啊，咁但係依度冇普通一個古惑仔嘅喎。點解風美咁勁？又識用炸藥，又識用各樣嘅武器，咁呢個就真係唔知啦。咁、但係呢度就唔同啦。呢度講佢係呢度原本 Punisher 係打越戰嘅，咁但係隨住時代改變，冇可能再打越戰啦。打越戰佢而家至少都70歲啦。咁所以變成打阿富汗戰爭啦。佢一樣去咗兩次打阿富汗戰爭，咁跟住仲入埋特種部隊添。 嗯。 咁佢翻到嚟又系， 喂呢啲头先咪讲过咯，唔使讲多次啊呢啲。 咁被杀啦，咁嗱，发现但系原来成件事安排都系佢个老友，因为佢哋要喺阿富汗偷运金同埋毒品嚟美国，咁一路连接一啲高层啊，包括佢一联邦调查，佢嗰度叫 Iceland 唔系 CIA 啊吓，咁嘅嘅一个。特務組織嘅美國特務組織嘅頭頭都有唔少人參與咗做呢個咁佢哋知而 Fantastic 知道一啲嘢，咁所以想殺佢。 即係早排嗰度咩海盜咩奪金隊係嘛？ 有少類似，但係佢全家竟然係咁蠢殺留咗一個食佢啦。 咁 不過唔明啦，咁佢冇分翻份咧，咩？點解佢會唔知嘅？ 佢系咁主角一定要結婚自愛，冇得講喎。 哎呀，咁啊抵佢哋賴嘢啦，可能係咁以分翻一嚿水俾佢，冇嘢啊，係 OK 啊，即係攞嚟做啊，呢啲真係啊。 咁只不過係懷疑佢想爆大鑊，咁所以 就即係其實佢根本唔知情嘅。 啊，最初係唔知情嘅。 係咯，咪捉 佢另一啲戰友啊，咁幫一個 hacker 就係 Michael Chip 啊，咁其實就安排呢啲咁嘅洗錢活動嘅，咁亦都被追曬，咁佢兩個走埋一齊，咁成為佢最忠實嘅支持者兼幫佢做所有幕後嘅 dirty work。 咁你話有啲 Jason Bond 咁都似嘅喎，其實都 似。 佢就冇話連自己邊個都唔知啊，但係即係又後面有一個即係好似好大咁嘅陰謀，一層一層咁嗰啲故仔咯。 其實佢係好，佢係將現代呢啲咁嘅故事完全炒翻落去變成 Punisher 嘅故事，因為 Punisher 嘅故事其實冇除咗嗰個所謂癲民嘅故事之外，其實冇乜點交代發生咩事啦。 哦， 只不過有可能係佢係黑幫混戰嘅受害者，有可能特登殺佢。 即係呢個最初就冇乜點講啦，呢度就後屘作翻出嚟嘅啫，呢啲嚇。 係啦，咁啊叫保元故事都。咁其實就你睇落去就完全即係除咗佢一開頭追殺嗰啲同佢屋企人死有關嘅一啲人，佢以為殺盡，所以燒咗嗰件有骷髏頭嘅避彈衣之後咧，同埋中間同最尾都有出過場嘅嗰件避彈衣之外，根本唔會好覺得係噴你爽咯。即係當然佢有做翻漫畫嘅招牌動作，例如踎喺個天台度開槍追殺啊！呢啲都有嘅，亦都有揸住嗰把咁嘅軍刀，但係嗰軍刀係美國軍通用嘅，咁所以唔可以算咩 signature 啦嚇。係咁之外咧，其實真係唔係太分得上嘅故事。咁過程交代一路咧就係佢個老友啊 Billy Wilson 啦，即係 Wilson 啦，就是、其中一個幕後，咁結果變成雙雄對決咯。但係呢度成日你話係咪好唔心焦咧？無論啲鏡頭運用啊、槍啊，咁喺度追殺，大家要踎低去避啊，又或者玻璃杯跌落去變咗慢鏡啊，突然間有啲嘢四處閃出嚟啊，呢啲又係用慢鏡嘅 啲水或者啲白被槍射開嘅牆啊，啲飛屑射出嚟又突然間用慢嘢，呢其實都好八十年代港產嘅英雄片嘅 feel 嘅，即係黑幫英雄嗰啲 feel 嘅。 咁如果拍得好就好嘅，咁但係佢好唔好睇啊？ 但係呢度個衝其實有啲唔夾，佢無端打緊突然慢鏡呢種，其實有啲 odd 嘅。咁啊，亦都 最緊要就係其實你拍呢啲英雄片咧，係有一種熱血嘅嘛。咁但係佢有冇種熱血嘅先？呢度戲， 我就唔覺得佢其實同漫畫裏邊嘅分類想象都係純粹係接近佢嘅，就係、是。即推動佢嘅原力量嘅仇恨啦，但係呢度其實仇恨咯，我覺得表達到佢其實有少少 PTSD 嘅創傷係後遺症嘅打仗嘅壓力。 即係其實佢冇咩情義啊、兄弟情呢啲咧，根本佢自己 有佢同嗰個都好兄弟情嘅，但係其實你睇套戲就交代唔到， 交代到 嗰個人話我好最尾嗰人交代我好幾次殺。是完全殺到你我都冇殺過喎，我忍你喎、啊、是你揸你肯對面天台揸支槍對住我不斷射喎，我從來冇咁做過喎，咁之類啦、 啊、咁都算兄弟情呀、 啊、咁、啊、有呢啲咁嘅交代佢其實好留守喎、啊、對付佢、 okay. 到最尾先兩個互相撕曬佢打到塊面爛曬啦，咁之類囉、啊咁、 嗯、 但系你话表唔表达到，我个人观感就唔系好表达到所谓兄弟情啦。虽然佢想咁做， 嗯，好咁样， 你唔杀佢唔代表兄弟情，嗰边冇即系兄弟情要互动，嗰边冇完全冇咁嘅意识，一知有事就要杀佢咯。 唔系咁，你兄弟情就咪互杀啦，系嘛？ 啊，冇，嗰喷嚟上冇留守咯，完全。 你讲兄弟情系嗰啲即系明明单拖，但系突然间有个人出嚟救你嗰啲啊嘛，咁你点都唔好啦，系嘛？ 佢尝试咁去表达咧一个恋情咁，但系另外嗰、那个 得啦，好，咁呢个仲冇嘢想讲，冇我哋要讲落去啦，冇乜时间。 咁当中嘅彩蛋都系有噶，佢除咗啲招牌动作，另外有一个好似第三集啦，如果冇记错就系佢打到一个人、飞起喺个栏。瞓咗个懒，地上个懒嘅波子机度啦。其实呢个系二千年代佢其实出过一个陶瓷公仔，就系越迪士尼咁嘅造型噶啦。 哦， 当然个佢里边着翻正常漫画翻条恤衫啊，个公仔人。 即系你知都系有嗰个波子机嘅，打烂咗嘅。 其实嗰个 shot 啦吓， 好、 okay. 有型咁行紧走，咁有人瞓紧波子机度啦。 O K。 啊，咁啊，其他你话向漫画致敬嘅？就真的不多 咯。OK， 好，有冇 ？OK， 咁啊，大致上讲完啦。咁分完上，咁你有冇嘢补充啊？ 冇嘢补充，唔讲第二套啦，冇时间啦，我哋今日。 好啦，咁啊，讲 真系有嘢讲就讲埋，唔系我哋讲 future 名啦。 我冇啊，呢套都系咁啦，黑帮片一套咁。 系，好，咁我哋讲 future 名。咁啊 ，Future Man 就中文譯名啊好古怪嘅，咁啊不過佢裏面字幕都叫翻去做呢個未來俠啦嚇，咁佢裏面佢都係咁嗌佢。咁但係如果你大家上網揾呢套嘢咧，就要揾呢個咩啊？咩高換舊未來啊？係嘛？仲有咩啊？佢仲有另一個名喎、 嗯， 叫乜鬼啊？ 都係好鬼古怪嘅。 啊，你一陣揾翻出嚟啊嚇！咁我叫住佢做 Future Man 先。 我哋叫翻手機度睇啦。 咁呢套嘢呢其實係 Hulu 嗰邊嘅，即係又唔係 Netflix， 係另一個台，即係又係一次過呢抌曬13集出嚟，咁都係11月嘅嚟嘅啫，係啦。咁呢個嘢呢 唔係因為冇 係點樣 救未來人， 點樣 撞曬聲咩叫咩 拯救未來人啊叫。 拯救未來人 ,ok, 係好怪嘅啲名。 ok, 咁我都係鍾意呢個未來俠呢個直譯呢個好啲。好。咁呢個嘢其實呢我初一見到呢我冇乜興趣睇嘅，因為都知係啲比較低成本嘅，同埋仲知道佢係搞笑嘅啫。咁有一次手痕就撳嚟睇下啦，點解睇又我又覺得幾過癮，因為呢佢勁玩好多個科幻片同埋好多 game 嘅嘢將佢湊埋一齊，咁同埋裏面佢哋亦都會真係講嗰啲科幻片，即係佢自己又會講嗰啲對白，又會重現嗰啲場面，但係佢哋自己又會傾嗰啲戲喎， 即係你未好少會咁嘅。嗱，你通常咧，你當嗰個係戲入邊真係有星戰，真係有 Terminator， 咁你係嗰班係嗰班叫做宅男，咁佢講嘅啫嘛，佢唔會又重現嗰啲場面嘅。如果你重現，你又唔會當嗰個世界有嗰啲電影噶嘛。咁但係咧，佢呢度佢兩樣都有嘅。即係佢又有嗰啲電影，但佢哋又會講翻嗰啲情，要做翻嗰啲情節先好笑。嗱、啊，咁其實基本上咧，成套嘢就荒謬嘅。係，但荒謬，你記住荒謬咧，就唔係低能喎。佢裏邊其實啲人個樣好認真嘅，即係佢認真過咗龍咁咯，認真過咗龍，你覺得好笑啊。咁基本上佢都係玩轉未來戰士啊，嗰啲呢類型嘅嘢嘅。咁佢就去所謂要翻翻嚟現代咧，就揾個男主角去。即叫救未來啦，咁但係點樣救呢？咁就佢好，即係佢其實個設定都係其實好明顯係搞笑，但係個男主角其實喺間喺個科學研究所裏面咧，就話咁勁咁，唔係喺裏面洗廁所嘅，即係做清潔嘅清潔工嚟嘅啫，係啦。咁自己就平日咧就好中意打一個平，即係幾乎冇人打嘅遊戲就係叫做 Future Man。咁佢個嗰個賣機嗰啲人就話：，你唔好打啦，嗰、那個機破爆唔到機。誒，佢話爆唔到機先有挑戰性噶嘛。如果唔係好似嗰啲咩話，即係其他嗰啲咩？希奴啊，嗰啲咁样有咩好玩啫？ 希奴嗰啲全部打晒啊嘛， 即系佢仲会讲埋呢啲实质真正嘅机名出嚟嘅，佢唔系影上直情讲，佢唔系二次创作直情讲埋嘅，吓，跟住喺度有少少即系佢又唔系话嗌交嘅，即系佢哋喺度递嚟递去咁啦，吓，即系跟住好啦，咁跟住佢又话咧，成日去到最尾一版就爆唔到机，咁结果佢又用咗个怪招咧，就系抌晒所有武器咁冲入去，就竟然俾佢过到关，咁过到关就咧。因为竟然佢有铺好奇怪嘅人咧，就系中意对住嗰个女主角啊，即系经常女主角打飞机，咁打一打一下，突然间咧走咗出嚟，那个真人，系即系佢由即系佢唔知点样，即系其实佢系时空转移嘅，咁啊变咗有个女主角同埋另一个军佬咁样，咁啊女主角就叫做 Tiger 嘅，咁另外嗰个叫 Wolf 嘅，咁佢啲未来嗰啲嗰班咁嘅反抗军咧，就全部都系用啲动物名嘅，个冇名嘅，仲要叫啲动物名嘅，吓啲动物名就系佢个名嚟嘅。你当代号，但佢又冇真名嘅，得个歌名。咁啊嚟到咧就奇怪啦。咁啊话咧，其实真系有呢个未来噶。我哋就系用呢个游戏咧，佢想搵我哋嗰、那个即最强战士。 后世者啦。 咁跟住佢话吓，咁咪即系呢个 Last Starfighter 咯。即系嗰时有到科幻片，就讲、是、用个 系七十年代一个， 系一个 game 就搵，但系佢嗰个系揸战机噶嘛，有个 game 咁就搵最强嘅，即系。机师嘅一个故事，咁但系嗰两个未来人，佢听都未听过有套咁嘅戏，佢未来冇，即系唔好话睇戏，佢哋成日话佢哋住喺啲坑渠度嘅，平食老鼠嘅，系啊，不过我就唔知道个女主角点解会系染咗做紫色头发嘅啦，呢啲就冇得解啊，呢啲吓，即系如果你讲到咁，应该唔会有佢哋冇得去整头噶嘛，应该系嘛，咁啊点会有发型可言嘅咧？呢啲咁啊冇理啦，因为佢系要对应嗰个 game 人物个造型啊，咁好啦，咁跟住咁啊，同咗两条友咧就穿越时空喎，即系佢有个佢话嗰嚿嘢佢都系偷翻嚟嘅，咁啊有一支绿色荧光嘢，咁就可以穿越时空，咁结果就翻翻去咧，登月嘅嗰晚啊，即系69年， 69年啦， 点解咧？就是、因为佢话原来就系佢嗰个佢做嘢嗰间研究所嗰个博士，个黑鬼嚟嘅，咁佢就话咧，佢好人噶，嗰个好老板嚟噶。嗰成個研究所啲人都衰啊！嗰係好老闆，咁佢就話咧，原來佢話佢係嗰晚咧就因為登月啦，佢哋就有個 party， 全部黑鬼嘅，咁就嗰晚就同咗另一個黑妹就話唔知咩嘢啦，話襯咗個黑妹叫佢就惹到個泡疹嚟，咁叫咧佢就話佢就用佢即係一生嘅時間就研究點樣醫泡疹，咁呢啲係搞笑㗎啦，係嘛？咁佢嗰個未來嗰兩個人就話俾佢聽，就係呢個人研究呢啲咁嘅藥咧。就令到後屘就出現呢啲叫做即係生化人咁樣，你咁叫啊，咁而生化人咧就即係殺曬所有正常人類啦，咁佢咁講嘅，即係你當於 Terminator， 不過佢又唔係機械人嚟嘅，其實係啲生化人，咁因為佢發明咗啲藥而整成咁，咁就好啦，咁佢就話要殺咗呢個黑鬼，咁主角講啊，梗唔得啦，咁我哋可以用第二個方法嘅，咁就係你阻止咗佢惹到泡疹咪得咯，咁你聽其實都仲係覺得好荒謬嘅同個設定啊。咁跟住咧，佢哋翻到呢個69年咧，就第一件事做咧，就話個男主角同佢講：，喂，你著成咁，佢著咗嗰啲即係嗰啲戰鬥服噶嘛，即係嗰啲著曬甲噶嘛。佢話你咁樣著唔得喎，我哋先要喬裝一下。咁跟住就上演一場咧，就係佢走喺啲電單車網嗰度搶衫啊，張文李啊，係啊，跟住佢仲殺嗰班人，跟住個主角又叫佢：，喂，你唔好亂殺人喎。咁佢話點解啊？咁係啦，張文李就 exactly 講嗰啲咁嘅對白啊，即係問佢點解 即係佢哋原來係慣咗見人就殺嘅啦，即係冇話有啲咩同情心嘅，即係其實佢哋似係冷血多啲嘅，反而個反共軍係咁佢又見到差佬佢一個咁啊，佢哋嗰啲未來手榴彈掟佢炸到成架嗰架警車反咗，咁結果咧原來就炸死咗其中一個警察之後咧，就另一個人咧就成為咗後來嘅宿敵啊。 系啦，一路追查， 系啦。嗰时就一个普通差佬，但系后屘就变咗好劲嘅，吓，即系成个 man hunter 咁样，真系吓，去追佢哋。咁结果佢哋就喺嗰一次咧，就叫做成功完成咗第一个任务啦，就令到黑鬼沟唔到嗰个黑妹啊吓，咁以为就成功解决咗成件事，完得啦，跟住翻翻去现代啦，咁以为哦好嘢，咁又喺度玩埋啲 back to the future， 咦？但系点解突然间个巴士经过？就见到嗰个药厂嗰个广告仲喺度，咁即系话其实件事冇解决到啊，只不过改变咗个方向嘅啫。咁而佢嗰晚点去执行呢个任务去阻住佢沟女咧？嗰个就好笑嘅。佢因为佢哋系白人啊嘛，咁入唔到佢间屋咧，全部黑人，你知嗰个时代。咁叫佢就见到有个黑人咧喺出边瞓咗觉，咁而佢嗰个 cosplay 个装咧就系个太空人装。咁啊太空人装过去，佢连个玻璃都睇唔到样嘅，即系你当佢系黑咗咁样。咁如果佢就換咗個套衫，佢就自己扮咗個太空人就走入去。咁如果入到去就同黑鬼就鬥跳舞，原來好叻嘅喎，個黑鬼跳舞。咁佢用個跳舞嚟同佢爭女。咁結果鬥輸啦，點教佢跳啊？咁結果佢就靈機一觸，見到即係見到登月啊嘛。佢就諗起 Michael Jackson， 即係同阿馬雲一樣啦，係嘛？咁啊諗起 Michael Jackson， 跟住佢哦 ，Fast Michael， 跟住佢就跳起呢個 Moonwalk 上嚟咧，哇！跟住全場注目咁最好笑，跟住有個人啊乜即係打電話打俾 Jackson 咧， 係 Michael Jackson 個大佬 Jackson， 因為嗰時 Michael Jackson 都係細路仔，喂，佢話你個細細佬啊，咪話好想即係要揾一個新嘅舞步，我俾我揾到啦，我一陣慢慢解釋你聽。咪真系几好笑嘅，即系佢玩嘅啲系几好笑。咁跟住好啦，咁之后就当然系继续发展啦。呢、這个只不过系头两集到嘅故事。咁之后就不断，我就未睇晒啊。中间就我跳咗睇尾。咁中间就发生咗好多次嘅时空变动，好多个唔同嘅 timeline。咁最尾咧，佢就令到呢两个本来好似野蛮嘅一样嘅未来，咁学识咗咩叫做文化咯。 嗯，系啦。 咁女嗰个就即系佢。变咗系好关心啲细路仔。 有段时间啊，抽住个 B 啊，咁样就当佢 即系本来咧，佢成日咧要翻去再早啲。点解我哋即系佢啲玩咗 Terminator 啊？点解我唔再翻早啲咧？就成趁嗰个黑鬼系 B B 嗰阵杀咗。跟住个男仔话：，点可以咁样咁？即系你点会杀一个手无寸铁嘅 B B 咁？咁佢话点解唔可以？咁但系佢后屘就反而佢自己变成一个好保护细路仔。咁佢最屘去到最后嗰场打嗰场咧，就因为个现场啊，有个细路受伤嘅细路女喺度咧，咁佢就坚持一定要救走佢先去发动个攻击，就结果就同佢哋啲队友就打起上嚟嘅。咁你睇到佢哋系点样慢慢由冇人性一个完全一个战，即系一个战争嘅一个机，佢哋先是机械人啊，其实而变成后屘变翻做一个人咁嘅人咧，咁而另外嗰个咧就仲野蛮嘅，咁点知后屘就变成一个厨师。其实你睇呢套嘢 第一集。食咗個 pickle 啦，佢話啊超好味嘅嘢。 嗰個咩 pickle 係個青瓜 咩？酸瓜啦， 瓜啦，係啦。 咁啊，跟 接落漢堡包。 跟住啊，另外有一次時空轉移，佢啊幾個人啲特徵調亂咗啦。佢本來佢塊面係有一瓣瓣嘢嘅。係。啊，佢咁啊去咗女主角個個肚臍度啦。咁啊又。两条友话调转咗对壁啦， 都唔知点解可以咁样调转嘅大佬。 啊，咁啊变成正常啲可以做卧底啊，咁佢扮厨师咁，竟然爱上咗煮嘢食。 系啊，咁总之佢最后咧个男主角就成功执行咗任务，同埋佢就了解到咧，原来佢经历咗咁多个唔同嘅 timeline 度咧，其实都冇办法阻止呢件事。咁所以佢最尾就决定一定要杀咗个黑鬼上司，但佢都知黑鬼上司其实个人系好人嚟嘅。其实佢唔系想去做啲衰嘢，佢根本系，佢最后嗰个甚至乎佢系发明咗一只可以医到任何病嘅药啊！佢唔只系医包尘，咁但系阿韩永话就系、是、其实就系话佢初医包尘嘅药系根本唔能够整到有生化人噶嘛，其实佢只系话生化人呢件事就因为佢哋翻咗嚟系咁样搞个时空而反而发生噶嘛。咁佢系咁样讲， 咁佢系咁搞，最后嗰个药就变成可以创造一啲。就係啲咁強嘅所謂生化人啊 ，Milton 啦，佢其實應該叫異變人啦，咁嘅嘢啦。 系啦，咁最尾阿博士系即系黑鬼博士系自杀嘅，其实系即系唔系佢都唔系噶，男主角杀佢嘅，其实都咁。 吓，佢亦都当中其实玩好多 Terminator， 例如一集有两个未来嘅生化人，咁又系着咗阿当年银色嗰件银色 Terminator T 1 0 0嗰件衫，嗰件咁嘅警察衣，连跑步都系咁样，对手伸直咁样跑去追佢。 我冇睇嗰集，我中间未睇系。 哈利。咁啊，嗰個警察又一齊去追啊！嗰基本又一齊去追佢哋啊！啊，完全成個 Terminator 2個 setting 擺翻曬喺度嘅。 係嗱，咁其實呢套劇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啦。其實我哋想講咧，又唔係話係咪話你一定啱你睇，即係我覺得成個路線其實佢幾得意嘅，即係佢係將好多即係科幻嘅戲啊，好多元素，佢可以。砌得翻一套，但系佢自己又有自己古仔喎，即系你通常呢啲 系 乱讲嘅啫，通常呢啲就冇古仔，因为佢又有嘅，同埋佢有啲迷嘅喎，你睇完一集啊，点会咁样？咁你又想睇落去嘅喎，即系包括咧，你虽然话嗰啲生化人系怪物嚟，但原来一除除咗原来是个面具嚟嘅咯，里边系正常人嚟嘅，系啊， 系啦， 点解会咁嘅咧？咁你又成日都追落去啦。 最特别一个地方咧，佢可以融合到個故事同埋嗰班人演繹係好正經，但又好搞笑。 係啊，冇錯啦，呢樣嘢其實而家咧就係話好少有再有咁樣做，即係包括你一睇啲超級英雄啦，即係一係就要出去玩到低能啦。即係如果即係點解其實唔係啊？其實可以分得嚟唔低能噶嘛，即係佢你分係可能有啲幽默啊，有啲黑色幽默啊嘛。嗱，咁我可以我對比頭先你聽嗰陣呢個故仔，其實咧對比以前有一個做呢樣嘢做得好嘅一個作品嚟。就是、超時空要塞，其實你睇第一輯嘅超時空要塞，佢唔係咁 serious 嘅，佢其實咧係不斷咧，應該話咧佢好似一個命運咁咧，佢不斷整啲即係好，即係你覺得係去到荒謬嘅程度嘅 situation 俾班主角去攋嘢嘅，即係包括你開頭即係嗰啲點解會嗰個超時空要塞啊，即係點解會跳完嗰個一次之後咧？个转移一次就点解嗰个炉会唔见咗嘅咧？即系呢个其实系好荒谬噶嘛？呢件事系咪？或者佢哋第一次起航嗰阵，所有嗰啲反重力嗰个炉甩晒啊！即系佢自己升起，但系穿顶咁甩晒出嚟。咁结果佢哋系要靠普通航行噶嘛嘅方法啊嘛。咁其实佢不断发生一啲你觉得系有冇搞错啊咁样。咁甚至乎佢开头嗰阵咧，个主炮即自己发射，即系佢其实话系个 trap 啊吓。咁但系其实呢啲一切咧，你都觉得系一种好大嘅一种命运嘅鱼龙。咁当然其实系写稿佬嘅鱼龙啦。咁佢不断玩呢啲嘢，玩班角色。但系呢班角色其实佢哋一啲都唔好笑，因为对佢嚟讲系好大镬噶，发生呢啲事。嗱，其实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又觉得有啲有冇搞错啊？咁都得咁。咁但系你又唔系觉得荒谬噶？即系睇佢个故事入边唔系荒谬嘅，咁佢哋仲要一定要谂办法点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佢对佢嚟讲系生死关头嚟噶嘛？其实系可以咁样拍嘅古仔，点解一定要即系玩啲好笑嘅嘢就一定要系低能咧？其实你可以系认真得嚟咧，即系有啲荒谬剧咁嘅感觉。就荒谬剧唔系意思系踩小皮搭低嗰啲啊，即系其实个情况你觉得有啲荒谬。咁又好似呢一套戏咁咧，佢哋系其实好认真嘅个样，咁但系佢认真到你觉得有啲荒谬啊？ 系 佢专登噶，佢唔系话捉错，佢就捉得啱，就系佢整到自己好认真咁。咁但系其实佢就想你笑嘅。嗱，咁其实可以咁拍嘅，唔一定要扮低能嘅。但系而家好多作品都唔识得咁样做。 系 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翻转头， 博自己个头呢啲咁嘅桥段咯。而家咪玩。 你讲有啲戏啊嘛，阿雷神掟个波掟出去玻璃，跟住弹翻转头啊，呢啲咁唔需要咁样做啊，其实唔需要咁样做，即系呢啲就真系略嫌系有啲变咗贺岁片啦，或者城寨风云唔系宝藏风云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即系咁样嘅 feel 啊，搞到其实唔使嘅，其实唔使咁样嘅，唔系即系你赌神嗰时啊，都未至于系即系低能到赌城风云咁噶嘛，虽然佢都系有搞笑，但系嗰啲搞笑你仲喺一个合理嘅范围内噶嘛，系咯。咁甚至好似呢一套剧咁，咦？佢唔止合理范围，佢仲要其实佢系认真嘅套剧。咁但系你觉得荒诞系嗰个情况啊？佢个情况荒诞啊，系。咁当然佢啲对白，你见佢玩翻啲戏啊，咁讲翻嗰啲嘢，但系佢系认真讲嘅，佢讲嗰阵唔系搞笑嘅，系啊。即系但系你明明喺一套唔关事嘅剧度讲翻一个电影嘅对白，你本身已经系好笑噶嘛。系咯，即系总之佢好识得点样去用 正經咁樣嚟去做，但係引你笑嘅呢套劇，咁所以其實不如大家參考一下呢一出，係嘛？咁另外就係《河魔的》啊，雖然咧唔係話個個中意睇，亦都我唔係話咧佢其實玩得好叻或者好好睇，但係喂最少呢一個方向咧係啱嘅。你可以咧拍得唔係好成功，但係個方向係啱嘅咪啦。你一次唔啱，唔代表你方向係錯嘅喎。即你拍得唔成功，唔代表你方向係錯啊！即其實可能你未掌握到啫嘛，唔代表方向錯噶。 嗯。 但中國人就好大鑊嘅，即一套唔得咧，佢就當係個方向係錯，即唔一定噶。你一次就掌握到噶啦咩？唔係噶嘛，係咪？亦都唔係話嗱，阿芬妮又話啦，《河魔的》又唔係話唔冇人睇，即可能咧真係中意睇鬼嘅嗰班就未必啱佢，但係咧有另一班就係班可能係動漫迷嗰班人，因為睇得好過癮喎。等阿芬妮講啊。 係啊，呢套真係如果你睇開鬼片嗰啲就話啊，點解啲鬼咁樣樣，或者即係嚇變咗啲妖咁樣咁就嗰啲人可能就覺得唔係咁啱睇嘅。咁而 佢唔係恐怖嗰種鬼故 咯，係啊係啊。咁、而啲睇開動漫嗰啲人啊，或者係啲平時啲睇即係唔係話特別中意睇鬼戲嗰啲，又覺得咦呢套嘢又其實 O K 喎， 有啲得意係咪？ 係咯、啊，又玩得多嘢，咁又啲角色又都叫啊有血有肉。 喂，嗰啲設定好怪噶嘛？咁你解釋一下啦，嗰、那個好似魔法少女嗰、那個，即係嗰個你話佢嗰個係咩嚟嘅話？佢本身係 其實真身就類似即係呢個我哋睇戲嗰個 Annabelle 咁樣嗰類型嘅公仔嚟嘅，不過就冇咁樣衰嚇，正常啲嘅。 係啊， 咪有咁大嘅咩？嗰、那個公仔 都幾大個㗎，係啊。 啊、我喺差唔多 Annabelle 咁上下啦。 系、啊。 哦，咁样。哦，咁唔怪得揾呢个演员做啦，系嘛？ 系、啊。 真系惨 嘅。都几似嘅，同个公仔。 吓、啊，真系惨。 仲嗰度咁怪嘅三围啊！ 系啊。咁佢、啊啊、就系、是其实系啊呢、這个。 我 Annabelle 如果化成真人，应该系咪龚如心咁上下系嘛？ 都差唔多啦，睇下。 應該冇咁大鑊嘅，冇乜皺紋嗰啲 叫。即係你覺得 Annabelle 要好啲， 靚女啲啊？ 哦，死啦死啦死！即係 Annabelle 應該好似呢套戲入邊嗰個咁啊。 嚇 ！OK， 好 OK。 係。咁其實佢係阿劉佩月嘅一個細個嗰陣時嘅公仔嚟 嘅，玩嘅公仔。 係啦，冇錯。咁就不過後屘就佢唔小心留低咗公仔，咁之後後屘就收咗成呢個精靈咁嘅。 唔知點解會咁啦？呢、這個就冇解啦、 啊。 成咗精啦。 中國人傳統話日月精華吸收咗變成精啊嘛。 係，即係呢個恒生銀行嗰對獅子啊嘛， 係咯。係啦，冇錯。 仲有對面嗰個咩話？貝登堡像。 愛丁堡啊，愛丁堡公爵個。 係啊，愛丁堡係啊 ，sorry 啫。 甚至維多利亞女王同樣都係啊！啲人解釋點解要喺前面影一個三角石啊？ 我即係等佢唔好行落嚟，但其實佢係想你唔好行落去啊嘛。 係。 唔係，但我哋好中意行嘅喎，即係當輕功練輕功咁嘅喎。 O K。 我哋練到可以喺上面行嘅喎，大家唔信都試下得閒啊。係。係啦，即係睇得嗰啲武俠劇多啊，喺上面練功啊。 咁而佢今 咁样 系咯，佢今次嗰、那个另一个主角啦，胡鸿钧啦，咁亦都系 即系石锦当啊，里边个佢个设定 当咁样咁嘅形式嚟出现，应该都系香港吓、啊，我谂可能电视上都第一次有个咁类型嘅角色啊， 咁啊唔系嘅，之前都试过有咩大冬瓜嘅， 咁样 大冬瓜唔同啦，系真系神仙转化 ，OK。 即係總之呢套嘢咧，嗰啲設定上咧就比較動漫啲嘅，即係嗰啲嘢，咁啊都算係喪仙河噶啦，即係如果以 TVB 嚟講，即係咁向動漫嘢去即係吸收嘅元素係咯，即係平時咧都動漫都只係淪為突然間有一段劇情話有個宅男跟住屋企好多呢啲嘢啊咁嘅啫嘛，最多係堂妹又扮下呢個女仆咁嘅啫嘛，即係佢其實唔係個主線嚟嘅，即係其中玩一陣間嘅。咁你好少話有一套劇咧，佢個主要就係玩一大堆即係動漫元素。咁其實本身呢個係好少有嘅，係啊，少有啦，我唔敢話完全冇，好少有咁。 咁所以其實都啊有出奇地，原來佢都吸引到另一班即係觀眾。咁我以為呢套劇唔得，但又唔係。咁所以其實講到尾，一出嘢好唔好呢，就唔係話一定要佢好好，但係即係佢肯去試新或者試啲未拍過嘅方向呢，其實就係咁都已經要讚一讚啦。咁即係話其實我哋都希望有睇到啲唔同嘅嘗試，係囉。咁無論今次呢套嘢得唔得都好啦，咁希望都有繼續啦，係咪？或者又試又下次又試下啲又唔同嘅嘢，即係唔好成日行舊路啊，將啲即曾經真係好成功嘅嘢不斷重複咁，其實好悶囉。我對我嚟講就係囉，我就唔係好頂得順嘅，即係你同一個橋用超過三次真係我都頂唔順㗎啦，係啦係啦，唔好話係咁玩落去，即係而家嗰種 repeat 嘅程度就遠超過咗三次唔止㗎啦，係咪？即係其實復仇者咁，即係好似都係換湯唔換藥嘅啫。而家即係其實差唔多，你就算點樣拍都好，咁佢即係又換咗個新嘅角色，但係其實個套路係冇變嘅。 嗯， 即係係咪反而咁係好？其實反而唔好啊嘛。 係。 咁你有時觀眾又幾難捉摸，例如今次正義聯盟大部分 fans 唔會唔夠黑喎。 個 fans 會係㗎，但係街啲人都可以啦，係咯。都可以啦，系咯，唔系，其实好难讲嘅。你就算吴宇森今次套戏咧，其实你知唔知道其实外国嘅评价唔差嘅。 系啊， 所以好难讲啊。所以我哋话，哎呀，都唔得啦，好似吴宇森，但唔系啊，啲外国观众仲系觉得系得嘅。咁所以其实有时都系唔同人口味啫。即系如果你讲净系个好唔好睇，就好个人嘅。咁不过咧，都系需要有啲唔同嘅戏，唔同嘅嘢，我哋就觉得始终都要系。 因为吴宇森好多嘢係其實源自武俠片嗰啲咁嘅基礎 啊， 就係兄弟，咁外國人冇呢個文化，佢哋唔會覺得冇咗呢啲嘢有咩問題喎。 哦，咁樣 ，OK， 啊，佢哋睇佢動作嘅安排啊，啊，嗰啲場口點搞啊，咁呢個都交到功課嘅，因為今次玩到好大，又和尚對槍啊，谷落樓梯啊，呢啲好多嘢其實都玩到。的确系比以前玩得大咗，但系好唔好睇呢个当然见仁见智啦。 嗯 ，OK， 咁如果大家当即系叫做睇翻跟夫咁就得唔得咧？做唔做到都唔系好跟夫啊，咁样。 我就觉得唔系好得啦，都。 系，嗯，好，唔紧要吓，咁啊中唔中意就个人嘅啫，不过即系都希望即系无论咩作品都好，即系有唔同嘅尝试啦，你都希望吓，系咯，咁你唔尝试又点知道即系会有？新嘅嘢啫，係咪？係係咯，係咯，咁樣係咯，咁 OK 嘅，係咯，咁 Netflix 有 Netflix 嘅路線，咁如果你鍾意電影嗰啲版本嘅 Marvel， 咁咪睇翻電影嗰啲咯，係咯，都冇所謂嘅，係咯，即係都係。 不過當然啦，咁人就係懶嘅，試完一套得可能不斷重複嘅，例如其實個通嚟講 ，Netflix 嗰啲直頭變咗 signature， 太類似啊，到到都。 咁啊係啊，即係你 Daredevil 成功咗之後，就套套都好似想咁做，但係其實呢樣嘢你吸落去，例如 Iron Fist 咁適唔適合？我覺得唔適合咯。 因為 Iron Fist 同 Nick Cage 其實超人好多嘅， 係 你批個套，喂，而且你好難交代，根本佢連埋佢分都有難度。 即係你 Daredevil 本身，因為佢唔係超能力嚟㗎嘛，即係我哋叫嗰樣嘢唔係超能力先啦，因為其實現實上咧，又真係有人練到喎，你唔好理。你真係可以即係用個口發出啲聲音，嗒嗒嗒咁嘅聲咧，而做到有少少好似蝙蝠咁嘅雷達咁嘅效果。咁而佢唔止佢做到，仲教咗好多盲嘅小朋友，即係佢自己當然係盲噶啦，就教咗好多小朋友，佢真係學得到喎。即係其實係一套技術嚟嘅，唔係話係一個咩超人，唔係超人嚟，就係一套技術。咁如果你學咗咧，啊，即係原來可以幫到你。去用聲音咧辨別嘢，佢意思辨別係佢可以話到俾你聽，嗰度有棵樹，呢度有個垃圾桶喎。係，係啊，即係佢真係 Daredevil 咁噶，唔係講笑，係。 同埋有個好奇怪，例如 Nick Cage 咁，佢又真係冇吞單嘅能力，佢隨時可以扯到鋼門嘅，但點解啲平時啲人可以埋到佢身嘅咧？佢又打得咁辛苦，呢樣 解釋唔到嘅， 都交代唔到喎嚇。又或者即係佢中意 講，佢中意嘅呢個係平衡。 啊，佢中意嘅時候隨時拎，隨手拎個櫃擋住道門。 唔係一指示咯，咁一指示咯變咗。係啊， 佢係平衡唔到啊嘛。啊，咁你 Iron Fist 都勉強解釋佢要聚氣先用到，咁但係其他嗰兩個唔係，宇森區 企分區內或者 Iron Fist 唔係 嘅，佢就係 佢前拍得唔好睇啫嘛，嗰係。 係啊，咁啊變咗一來個通太厄暗啦， 但係其實都有一班擁趸嘅 ，anyway 係咯，即係都有一班中意睇呢個 series 啊。而家 Punisher 啲人係覺得比之前 Daredevil 二同埋Defender 好好多喎。 係啊 ，Defender 變咗就唔同啦。即係我哋又唔係我哋杯茶啫，咁但係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嘅。咁你有權中意噶嘛？係咪？咁你唔係係咯？你唔使理我哋啊，因為我哋自己感覺。 係啊，絕對 係 啦。 唔好睇就個人啫，但係我哋想講係講佢啲 fact 就係佢係咁嘅呢套戲 ，OK 個形式係咁。咁如果啱你咪睇咯，係咪？或者你睇下覺得唔啱，啱咪繼續睇到幾集。如果你睇第一集都覺得唔啱口味就有佢啦 ，OK 就係咁，係咯。咁咪吳宇森套戲都一樣嘅啫，原來有外國人係覺得 OK 嘅，係啊，係咯。咁就唔係好似香港咁一面倒，即係比較係覺得好似係又好似好差咁樣，又唔係，唔係個個都覺得係咁嘅，原來有 OK。咁所以好唔好睇就個人啦 ，OK。咁啊，係咪你杯茶嘅啫？係啦。咁啊，但係希望有唔同形式嘅唔同嘅 approach 嘅作品繼續傳流嘅，咁我哋都希望係啦。即唔好话因为一次唔得或者两次唔得又唔睇啊，咁其实又唔可以咁讲，系咁同埋你见到吴宇森其实佢都不断，而家佢都有 try 拍第啲嘢啊，咪古装又有，乜都有咁样系嘛，太平轮咁基本上系文艺系嘛，咁其实太平轮系比较慢啫，其实又唔系拍得差噶，系咯，好，咁 anyway 好，咁讲晒未？讲下啦，即系我哋都系有冇嘢补充两位？ 呢啲就冇啦。 冇啦，冇继续。喂，咁啊，系咪仲有啲消息咁样？系咪？ 系，冇错。 系。 系啦。咁啊，之前我成日话一套动画，我自己中意睇啊，咁就系呢个《狂赌之渊》啊。 系。 咁我又唔系话个个都中意睇喎，原来得我觉得 O K 嘅啫。咁啊，咁但系咧，日本似乎应该得啊，系咪？如果唔系，点会咁快？原来话会开真人版喎。 冇错。 系啦，不过好似系电视嚟嘅，就唔系戏嚟嘅。 系。 系啦，哇！咁呢套嘢点样可以喺真人度再重现啊？佢里面都好夸张喎，尤其是佢哋嗰啲即系变态嘅表情咧。 系。 咁当佢变态嗰阵咧，只眼仲会着红光嘅，真系 Terminator 咁嘅。咁点样做嘅咧？到时特技啊？ 唔知啊。 系啦。咁同埋咧，我觉得最神奇咧，佢揾嚟边个做呢个女主角咧？你因为喺呢个漫呢个动画入边咧。个女主角系一个起码最少嘅 D 级以上嘅巨乳嘅一个系啦，即系个赌神嚟，女赌神嚟，系咁佢竟然揾咗边个做咧？ 就系、是、呢、這个我想吃掉你的胰脏嗰个滨边美波， 系啦，即系或者滨边冇波得，你叫系，因为基本上就冇波嘅咁嘅，咁你揾个冇波嘅嚟做个 D 级，咁即系咪有啲？放彈呢，因為這個濱邊美波呢之前先做完呢，佢就係補喎，咁做完呢個麻雀少女。咁麻雀少女入面呢，佢個個成員都係俾佢巨乳嘅。係啦，真係好搞笑嘅呢件事。咁點解返嚟呢一套你又搵佢做嘅，因為佢打開麻雀就所以搵佢賭埋錢啦。即都係賭啫。我就唔好知點解 ,ok。咁啊，系咁啊，咁嗱，呢个就得个人名啫，暂时吓。咁同埋佢哋都招募紧，即系啲其他嘅角色嘅，竟然系公开系啦。咁大家去喺日本嘅朋友可以去应征啊。O K， 呢个日本女赌神啊嘅故事吓。咁佢又讲喺学校里边啊，赌镬金嘅，即系唔知咩个学校传统就系、是、科学赌钱嘅。咁但系咧，佢啲赌钱方法就唔系用你传统嗰啲，即系唔系赌呢个苏轻啊、有一点啊、十三张啊、坐大啲嘅，即系佢哋咧系会自己 invent 一啲自己嘅一啲嘅赌嘅方法同埋道具嘅，即系佢唔系用 pair 牌嘅，甚至乎，即系当然佢有啲有用，但系啲佢净用第二啲嘢。咁总之其实你任何嘢都赌得，咁佢好多都系自己自创嘅一啲嘅嘢。咁你可以话咧，其实佢都系一种拉一 game 咁样嗰种嘅，即系叫做变调啊！你话呢一套系咁，但系佢就唔系玩 team 嘅，佢就系、是、即系真系一对一咁对赌多嘅，系咁啊，亦都赌得几变态嘅，即系佢唔系净系赌钱，即系赌埋赌好多嘢嘅，即系输咗要做奴隶啊嗰啲咁，即系咁。即系点解你会见到个女主角成日有啲扮猫咁嘅动作？原来佢就话。 男嘅要扮狗，女要扮猫。咁但其实都觉得 都系游戏王再玩到冇咁古怪嘅，好似 游戏王点解你会谂游戏王咧？ 系 都系不断咁样玩啦、啊，只不过佢玩啲奇怪 嘅。游戏王输咗要扮狗嘅咩？ 咁我 咁我会死添。 唔系啊，后屘玩咗卡之后冇啊。 系玩卡之前就似啲。 系后屘嗰个冇。 即系唔似游戏王嘅喎，其实系拉一 game 嗰样嘢。即系佢系用一个好奇怪嘅方法去赢到对方噶嘛，即系初头就扮晒输咁，跟住原来系就系呃佢噶嘛，即系赌神嘢啦，总之吓吓，即系总之嗰个女主角劲好劲噶，即系赌呢方面佢系天才嚟嘅，吓，即系佢可以嗰个 game 其实佢冇玩过噶嘛，因为佢唔系一个嗱你赌神咁你都仲话哦，咁你都系玩翻 show hand 都玩廿一点，系一个有嘅 game 嚟噶嘛，佢系讲紧系挑战一个对方创出嚟嘅新嘅游戏，咁你如果你要好快咁样可以。知道咗呢个游戏嘅要诀同埋破解，其实好难噶嘛。 嗯， 系啊，即其实咧，嗰、那个 game 一定其实有利于嗰个对方噶，因为佢创造出嚟，佢成专登令到咧，你嘅赢面系细过佢噶。即其实系一个不公平嘅游戏嚟噶，好多时都系。咁但系佢点样可以赢到咧？咁呢个就系成每一集即系有趣嘅地方。 哦，佢都唔止唔公平啦，佢直情有好多系出实啦，佢本身就 有，亦都有系有出千，直情根本系周围啲人有夹埋，即系总之系赌神嚟噶，即系其实你点样你又得一个人，咁你到底点都当然佢都仲有个男嘅同佢一齐嘅，咁但系嗰个就戆居居嘅，即系佢就净系用一个观众嘅角度咧去观察嘅啫，咁对佢嚟讲咧就哇边个赢咧呢一铺输紧咁样。咁但系咧，佢竟然次次都神奇地反败为胜，咁所以你话其实个故事套路的确系好睇嘅，系啊，即系佢谂得嗰啲赌局啊，嗰啲系好睇啊，系或者你唔好当佢系赌啊，佢话赌啫，但系你当一个游戏咯，即系佢谂出嗰啲游戏其实都几怪嘅，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呢度其实几得意啊，咁如果到时真系做真人版都要睇睇嘅，系啦。咁点样由冇波就装到巨雨都冇话唔得啊 ,Steffi 都做过係啦。係啦所以呢啲冇嘢嘅係啦吹气就得㗎啦呢啲係咪咁佢又唔係露肉嘅佢穿住件校服樽晒靓咁就咁你塞啲咩女都得嘅係啦。係啦就咁啦咁咁呢个算係叫做近排咗最快速拍成真人版嘅一个作品嚟嘅。因为之前嗰啲咧好多都系有咗一段时间之后先至有噶嘛，或者佢本来都系有漫画在先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呢个就好似唔系嘅，好似系本身咧直接系动画嚟嘅，好似系嘛？ 佢应该系木系咯，直 即系原创噶嘛，系咯，同埋佢写古仔嗰咪就系写开蒙面超人嘅呢、這个小林阿姨啊， 系 犀利啊！即系今次系竟然写一个系。即系我所以觉得喂，你又写女，佢写女好渣啊嘛！你睇佢写《射冷门》，即系佢系女中系女，但系其实个故事唔女啊。 系、 哎、 个故事其 实根本佢搵个女嚟做女中，根本赌神嚟嘅，即系根本系赌神嚟嘅古仔啊，唔女嘅，一啲都唔女嘅。所以其实又 OK 喎，又 OK 喎，系咯，即系有啲好诡异嘅气氛啊，佢做到系 啊 ，sorry， 系啊，同埋佢哋嗰啲扭曲嘅面容咧，即系成套戏嘅即系个卖点。 啱啊，更一更正先系。其实是2014年的漫画来的。 我出个原先有漫画的。 漫画的。 哦即不是原创动画来的。即动画就是即再写过个剧本这解的。是 是。哦 ,ok,ok,ok,、okay, okay, 即原先已经有这个原装的故事的。ok,ok,、okay, 好我不知道因为我最初看已经是即他是介绍是个漫画了已经是了。唔系、那个动画啦，系咯，咁我以为佢系原创嘅，系因为佢好标榜阿小林阿姨嘅，系咁佢应该唔系原本个漫画嗰个死故仔啦，佢纯粹应该系呢个动画嗰、那个、那个故事啫，系嘛，那个剧本啫，系嘛，嗯，哦，即系其实系改编啫 ，OK， 好，系啦，咁啊到时睇啦吓，咁啊我都几有兴趣呢、這个吓，睇下到时又搞成点，嗱，因为嗰度麻雀嗰度咧，其实就 天才麻将少女。 即系佢就着得好假嘅，因为佢哋嗰啲衫咧，佢要夹硬着到好似卡通咁咧，即系几怪嘅。系佢有戏噶嗰度，有剧场版噶，系啊，系啊，其实有得睇嘅。但系如果你去 YouTube 都有嘅讲就嘅，系好怪嘅，即系佢哋夹硬整到个头系卡通咁咧，系咯， 系， 唔係佢唔係戴假髮嘅喎，即係佢總將個頭咁扎兩條辮咁，專登整到條卡通咁嘅兩執嘢嗰啲 咯。係、哦、啊，唔係、啊、因為佢嗰啲，佢本身嗰套嘢嗰啲人係怪得好勁㗎，即係仲怪。係 個卡通嗰個頭啊嘛，個髮型啊嘛。 係啊係啊， 佢都有卡通嘅喎，其實嗰個麻雀少女。 動畫同漫畫都有。 係啊係啊。 咁嗰個咁 如果大家未睇過都去睇下嘅，都佢都得意嘅，佢即係但嗰啲佢係打日本麻雀嘅咯，咁佢計啲點數嘅，咁同埋佢係有啲好似麻雀王大賽咁，但係全部都係中學生，仲要係女嚟嘅，唔知點解嘅，成班即係我成日個感覺咧，好似一班師奶喺度打麻雀咁嘅，我覺得，不過佢哋著住校服咁解啫嘛，係咯。 哦，咁你係睇呢個TV 版或者係呢個真人版先係咁嘅啫，你？睇呢、這個 係，即係當然係講緊真人版啦。 如果你睇漫畫版咧，就見到 好啲嘅， 成班羅莉啊咁樣，或者靚妹喺度打。 係啊，唔係因為真人嗰班都唔係好羅莉嘅，係扮羅莉嘅。 係。 咁，但係個故仔都得意嘅。佢又講初初個女主角就唔即又係阿濱邊美波啊。佢哋話佢唔係，即其實佢會隱藏呢啲實力嘅。佢初初就喺佢個麻雀會就夾硬拉佢打咗一場，佢就話咧。佢就專登打到咧，自己冇輸，亦都冇贏啊！ 係全部人和 局。咁後屘嗰個會長咧就話咧，哇！佢咪好犀利，如果佢可以將嗰啲點數咧，即不斷去保持住喺一個咁樣嘅平衡，其實佢難過贏啊！係啊，咁佢就一定係一個天才嚟，咁所以就一定要即佢加入佢哋嗰個即佢哋嗰個學會啊，係咁咯。咁當然佢就講每一間學校都有啲好強嘅，即一班咁嘅麻雀嘅嘅一班女啊嘛，咁啊要即要同其他學校嗰啲去鬥咁樣，即如果劇場版就係咁，咁我都未睇劇場版，就我望過下啫。咁啊，劇場版好多女嘅，好多人嘅， 同埋 咁其實都係賣女啦，即係可以話。 同埋佢每個角色咧都係有啲特殊能力嘅，基本上好打機嘅佢啲特殊能力。 例如 个女主角咧就系、是、一俾佢降咧就唔得掂噶，因为佢一降咧，佢抽翻嚟嗰只牌咧就一定系会同佢副牌入面啲嘢有关系嘅。 即系佢有啲特殊嘅运噶嘛？ 吓啊，唔系啊，个其实系个个都有啲好奇怪嘅特殊能力嘅。 咁你用特殊能力嚟理解啊？ 唔係運咁簡單啊，係啊，佢嗰啲係 係啦，咁大家睇啦，大家睇啦，大家鍾意打麻雀嘅睇下啦，咁最近中國人應該好啱睇嘅，係咯，睇下套麻雀少女先啦，大家係咯，頂住忍先，如果覺得過癮咧，咁啊睇完就差唔多啦，跟住到到窮島之冤，哇，一定要睇啦，賭神噶嘛。好睇过赌成功云先啦， 咁好睇， 即系一赌成功云唔赌噶嘛，成日都唔赌嘅。啊，呢套穷到啲，你放心，由头赌到尾咁就系。 好， 系咁啦，咁 OK， 好介绍咗俾大家 ，OK， 好，仲有冇？啊，到剑心啦，咦，剑心， 冇错， 仲要介绍剑心，好出名啦，真人版都拍埋啦， 系啦， 系啦，咁啊到个作者啦，而家个剑心就冇咩要介绍嘅，系啦，以作者都冇咩好讲嘅吓。 个作者本身就冇乜嘢特别嘅吓，不过系佢依排啊，俾人拉咗呢度红咗啲啊。 呢俾人拉咗，你衰咩咧？ 就话佢 唔好意思， 就收埋咗一堆嗰啲儿童色情物品啦吓。 系啊，即系龚如心写真吓。咁恐防都当系喎，因为佢哋都唔知点样去判明咧，里边即系饰演者系到底咩年纪啊？因为你唔知噶，系咯，其实嗱 咁啊系， 好简单啫。咁如果你屋企有呢、這个安达幼实嗰套 DVD 吓、啊，花销道中点算咧？好、啊，咁安达幼实30岁，系啊，你知啊，安达幼实你就30岁啫，你唔知佢系边个？咁你咪觉得有个靓妹喺度除衫咯，系咪？ 嗯 ，OK， 唔系咩？系咯，再唔系啊，堂妹都有晒鲍鱼啊，系咪？即真系攞住两只鲍鱼，系啊，即你点样去界定？点样去界定呢个相中人或者片中人嘅年龄咧？咁如果你喺一般嘅 AV 即係如果平時可以喺日本販賣嘅 AV 啊，即係落曬格仔咁，正式喺鋪頭賣嗰啲，其實基本上佢都打到個字俾你睇，裏面所有嘅演出者都係18歲以上。就算佢你見到哇呢個女十八係，因為日本其實都有唔少呢啲係唔發育嘅女人啊，直情唔係女仔添啊，淨係女人嚟嘅。是好多的，其实好多。即是你点睇都觉得好，这个大人是大人来的。是啊。不止女啊，男都有。 是。 啊，早排有一个同阿边个话。 猪鱼咁 样。是啊，是啊，一个猪鱼咁嗰个，是啊，同个好出名的 AV 女优叫咩名啊， 突然之间醒起个名。 咁拍咗套啦，咁、你睇就话 点样 可以。边个啊， 我唔记得啦，我唔系好睇呢啲嘢， 系嘛？咁嗰个就你话唔系啩？搞个细路仔咁，嗰个原来唔系，嗰个系都系大人嚟嘅，嗰个又系嗰啲 唔 我唔知佢即系猪鱼啊，定系嗰啲即系总之唔会太过长大嘅嗰啲啦。咁其实系大人嚟嘅 ，OK， 唔系老嚟噶啦，其实嗰、那个唔系细路仔嚟。咁点算咧？点计咧？咁梗系佢系。正式可以在即日本的色情店的即影碟店度販賣。大家搞清楚先，香港就冇即持牌的色情店啊，即我意思即電影啊。咁但其實外國是有的嘛，即鬼佬都有啲 Triple H 嘅店啊，咁日本都有呢啲影帶店，係正式打開門做生意嘅喎，唔係以前咁順和樓上嗰啲，或者再行過啲四樓嘢四級、啊。即嗱，當然四級都係唔得嘅日本，咁但係三級咧，即係平時嗰啲所謂三級，即係格仔碟咧，喺日本係正式係攞正牌販賣嘅，係過曬日本嘅電檢嘅，即係所謂係咪叫影輪啊？ 係冇錯， 係啊，即係人哋係過曬，係完全係過到嘅。OK， 咁所以其實係冇問題嘅，呢堆嘢最少喺日本。咁所以咧，佢出得街嘅咧，裏邊演出者咧，一定係大人嚟嘅，其實。佢只不過係你當佢啊，佢真係揾到個好 young look 嘅，或者你當佢今次 cosplay 咗一個黃色帽紅書包，咁但係其實你同一個演出者，你會發現呢個 AV 女佢第二套劇佢係做緊一個 miss 嘅，或者一個護士嘅，咁其實係一個 cosplay 嚟嘅啫。咁你唔可以話嗰個人 cosplay 咗做一個學生，你就話呢個係細路嚟噶嘛？即其實你點樣去即係去？去證實嗰個片中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疑問嚟啦。咁你就話呢、這個劍心作者就其實佢係幫襯咗一個嘅係咪一個影碟鋪咁樣咧？咁佢喺個訂單裏面揾到佢，就所以就走咗去 查佢。即係本身係拉嗰間鋪，即係賣 揾到佢個資料 嗰間嘢嚇，之後後屘就喺啲信嗰度就查到佢個地址，所以就 咁啊真係。真系吓、劍心啊！啲錢真 系，咁啊，系 啊，咁啊， 唔知啊，佢可能啊，坐完監出嚟之後，會有啲新嘢， 整翻到監獄風雲啦，係嘛？ 係即直情畫啲羅莉嗰啲古仔啦，都通咗天啦。 係，哦，佢自己都直認話呢個中意啲 羅莉啊嘛， 冇錯， 係。嗱，咁呢個咧就其實係睇下你係幾時啦、啊、，OK？ 咁如果你睇波基小斯嘅時代嚇，佢、啊、拍初技嗰陣其實都係好細個嘅啫，咁、而初技呢套戲咧，曾幾何時都喺全世界嘅影碟鋪係有得租嘅，係啊，即、就、係、是、你成可以租到翻嚟嘅 ，OK？ 係啊，咁我都唔知點解嘅 ，OK？ 咁其實應該係未成年嘅，即係入邊嘅波基小斯當年。 嗯 即系套套剧都 K 入边啦，唔系讲开呢个真人都真系好老啊，大佬。但其实都系曾经系喺啲影碟铺系有得做啊 ，OK？ 或者好多呢啲法国片啦，好多有好多你好出名嘅，其实都系有呢啲咁嘅当年系未成年嘅女星嘅，即系后屘就系好出名嘅，都系有演出嘅，系啊，就全裸啲，甚至乎咁以前又冇乜嘢嘅，系啊。即係正常影碟鋪又係咁照可以租到嚟睇，咁仲要係一啲叫做係當係一啲即係經典電影，你會係睇，係啊係啊。咁你甚至乎有一套戲叫做《Lolita》啦，咁不過嗰套就反而其實佢又冇露點嘅，即係佢講啫，即係佢談及呢、這個啊，有個叔叔咁啊，同咗個 嗰個靚妹咁樣嘅故事咁。咁呢啲其實你喺啲特別係法國電影，你會揾到大量呢啲咁嘅咁樣嘅故仔。 長腿叔叔啊嗰啲。 其實係 exactly， 其實長腿叔就係一個咁嘅故仔嚟嘅。係。係啊。其實甚至乎呢個玻璃面具啊。係。都是咁嘅古仔嚟嘅，吓当年系安大佑实做噶嘛，即系真人版仲个感觉强烈啲，吓你睇漫画都冇咁强烈，吓当年系安大佑实配个高佬噶嘛。 哦，咁样。 系啊，你睇哇，仲唔系罗利孔？ 系， 好罗利孔啊，大佬。吓，喂，佢里边嗰个中意喎，揽住喎两个大佬。 系。 系啊，系啊，咁 好神怪咯。 吓，咁你睇下咧，其实呢一个意识咧，其实喺以往嘅作品，甚至好多经典嘅作品，不嬲都有。不过你而家突然间咧，又有啲左交出嚟咧，又喺度搞啊，咁又定咗好多新嘅法例啦。我唔反对保护儿童啊，好好啊呢样嘢。但而家咧，你搞到有啲系，喂，我唔理你，总之吓，即系总之我系砌你生猪肉都得嘅，即系我唔使理你嗰个片中人其实系几多岁。 嗯， 系啊，即系其实嗰时啊，唔使嘥咁多时间告啊陈振聪嘅，其实你直接不如告佢儿童色情啦，因为收埋咁多龚元心啲相，或者睇嗱扎晒孖辫啊，系咪儿童色情啊咁样？ 系， 即系如果咁都得啊？喂，扎孖辫系儿童啊？咁邓小平系咩？即系咁矮？ 系， 喂，大佬唔系咁啊，大佬，咪但系而家真系咁嘅，系啊。即系而家根据佢哋嘅讲法就系咧，佢唔需要证实嗰个人嘅年纪嘅，即系佢可以从个外观佢可以去 judge， 哇咁啊大镬！咁呢啲我其实我听唔少咧，有啲嘅 story 啊，即系真人嘅唔系真 story 嘅，就话去旅行，咁就俾啲即系去外国旅行啊，就俾啲人话佢咩系咪即系咪即系捉咗人个女啊嗰啲咁嘅嘢，其实都系佢老婆嚟嘅。佢老婆都三十岁嘅，咁但系喺嗰啲鬼佬眼中咧，觉得嗰个佢个老婆系一个细路女嚟，因为佢眼中嘅中国人咧，其实系好 young 嘅个样，对佢嚟讲，佢觉得嗱，当然佢嗰个老婆系真系 young 嘅个样，的确系 young 碌嘅，系细粒嘅，咁但系你攞张身份证出嚟睇，一个三十岁嘅女人嚟嘅，其实 系冇错， 系啊，嗱，咁当然好彩佢个老婆系有个证明文件去证明啫，咁如果冇咁样，即或者你唔知点样深敲咁，总之有人就夹硬就话你，喂唔系啊嘛，嗰个系人嚟噶，大佬系，唔系即系你点去 judge？ 我问你系咯，即系你净系凭一幅相或者凭一，你点去 judge？ 我就问紧呢样嘢啫， 嗯， 系嘛？个堂妹又细路女， 系 咪细路女？我不打先话完，打堂妹三十岁扮细路。唔系，咁你喺呢个 case 嚟讲，佢扮得好成功啊！你告到人噶，可以系啊。其实我都好荒谬咯，系啊，即系其实你一睇 cosplay 界好多，真系个样好 young 噶，你成觉得哇，呢个系咪小学生嚟咁？最少过咗廿岁咯，那个真人吓，梗系唔系小学生啦，即系当然有人传说话呢啲仔都生埋，咁佢哋出嚟澄清话咁又未吓，不过就大人嚟嘅。即系佢哋自己本人出嚟澄清啊！即系大人嚟嘅，我唔系细路女嚟嘅。即系咁好多呢啲即系外观上你唔能够去咁样判断。咁所以其实都系咩噶吓？因为呢排咧太多咧呢啲咁嘅电影圈咧，又有好多人又话咩性侵啦，或者咁其实中间有几多系真，有几多系假嘅？咁而即系睇新闻嘅大众，好多时佢一见到。咁你一咁讲咧，佢已经系当咗你系坏人噶啦，系嘛？咁佢唔会谂啊，其实嗰件事有冇发生过啊？或者嗰件事其实系咪如佢报道咁嘅样咧？咁即系呢啲我都见得好多噶，系因为试过有啲咪嗰时咁都有啦。咁其实有时会捉啲老番铺系有嘅，咩信和啊咩好多嘅。咁我见有时新闻咧。佢又话即系我咁冚咗老翻档成日有啦，啊又咩话咩啊捉到佢卖咩儿童色情，佢影埋嗰个碟面出嚟嘅，即系攞出嚟有影嘅，即系真系佢个碟面冇嘢嘅，佢冇露点冇剩，咁一睇即系佢有新闻影出嚟，一睇吓呢个咪嗰个好出名嗰个 A V 女优咯，咩儿童啊大人嚟嘅， 直情大人嚟嘅，大佬，即系你嗰、那个你成日睇，你睇个样都睇得出系大人，佢只不过着咗件校服啫。咁、 嗯、 同一个演员咧，都嗰、那个演员系一个名 A V 女优，你自己去查知道佢劲多作品，同埋咧，仲有日本 A V 女优系每一个咧喺 Wiki 啊都有佢资料嘅。 系。 佢其实几多岁你睇到嘅，即系唔好乱屈咯。系啊，唔系求其一个人着件校服又话儿童。其实嗰个人咧，另一只碟咧，佢系着 Miss 装嘅，呢只碟咧佢又行政嘅，跟嗰个又护士嘅，呢、這个又佢咁系 cosplay 嚟嘅啫嘛。 嗯， 系啊，咁呢啲嘢我都有好大嘅，我有好大嘅伤狂对呢啲嘢，系，嗯，系，咁同埋确实啊，呢一个剑心嘅作者，咁佢伤害咗边个儿童咧？喺呢件事上面。因为而家讲到咧，甚至乎你话系连二次元嘅嘢都唔得啊嘛。 哦，系啊， 系嘛？咁二次元嗰啲，你从何判断嗰个系儿童定唔系儿童咧？咁一个如果一个 Q 版嘅公仔，咁佢系儿童定唔系一个儿童咧？即系你点样判断？ 佢咪会变咗好多时啲书后边咪写翻哦？其实呢本书入面嘅所有角色都系呢个超过十八岁嘅咁样咁。 唔止，你话里边系有啲系女级嘅僵尸啦，妖精啦，咁你话佢哋几千岁噶嘛？ 啊，系啊， 咁系咪喺个故事入边，你只要声称嗰个人系成年或者甚至乎系超龄嘅，咁就得嘅咧？即系佢可以个样系好细个嘅，咁系咪都得嘅咧？嗱，因为你样冇得睇嘅，因为你都知卡通系嘛？佢个大人都画得好细路嘅， 系啊，我中意系画到佢细路嘅。 即其实老实讲，我都睇唔出美丽小姐同阿明日香哋有几大分别嘅。 系， 即系佢话佢系一个卅岁嘅大姐嚟嘅，但系呢个我睇落去咪差唔多。 吓， 咁当然佢画佢高啲嘅， 高啲， 咁但系高啲咯， 大啲咁啊。 系咯，咁我点样睇得出呢个角色啊？佢先系，其实佢系几多岁啊？系啊，睇唔出嘅，佢讲嘅啫，系咯。咁 Q 版嗰啲又点算咧？ 系啊， IQ 博士嗰啲又点算咧？ 吓咕噜咕噜魔法阵咁样， 咕濑晒嘢啊！咕噜咕噜魔法阵成早排嗰个所谓咩性感嗰幕系嘛？系啦，咁又点算咧？系咯，咁以前啊正义啊成日冲凉嘅，咁又点算咧？ 系 咯，咁啊成只跑舞男嗰啲女都冲凉嘅，以前咁又点算咧？ 系， 包括嗰个细路女。咁而家唔播得噶咯，嗰个电视版要剪咗呢啲剧情啊，咪即特别要剪细路女嗰段啊，系嘛？ 系， 咦唔系喎，咁严格嚟讲，佢成船人都未成年噶， 系 系咯，即如果根据佢嗰个人物设定啊， 系 都未噶，系咯，系咯，咁都唔得噶，如果系咁讲，系咪咧？我唔知道啊，系咯，咁佢讲嘅啫，咁你里边咁，依家唔系喎，咁林明明好似都唔系好大嘅啫，好似都系十六七岁嘅啫，系嘛？ 咁样 系啊，咁剧场版咪有段冲凉咯？ 系 啊，即系又唔得嘅喎，即系而家又要剪咗系嘛？即系而家做超常呢个就系要剪咗林明明冲凉嗰段啊？唔知道啊，我都好奇怪咯、啊，呢啲咩树，即系系咯。唔知啊，系咯，即系其实应该唔得噶。如果咁，你根据咁系嘛，系咪唔得咧？应该唔得啦。 照计。 咁其实嗰个只不过卡通嚟嘅啫，你话佢几多岁咧？就你都唔知噶，你话嘅啫嘛，系咯。即系同一个样咁你话佢而家林明明已经系大个啦，而家系廿几岁啦。咁其实个样都系咁嘅啫。咁就系林明明再细个啲啊嘛，佢都系咁嘅啫。咁点你点样去界定啊？即系好奇怪。系啦，咁以往日本咧就有啲比较清晰啲嘅界定嘅，咁但系而家好似都开始有啲系即系有啲拉得系拉啦，咁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咁如果你特别喺动漫嘅呢一个圈子入边咧，咁如果你整下或者好似香港咁，而家系去到甚至乎连露底都开始有问题啊嘛。系啊，即系唔完全唔能够理解嘅，系啊。 香港个问题仲严重啲，系即系其实好多 时 佢捉你咧，你都唔知佢捉你咩，即系你问佢个界线到底喺边度，佢又答唔到你咁样。 冇个戒指喺佢度嘛，把尺喺佢度，个龙门喺佢度。 总之系拉咗你先。 系，唔系可以切得露眼耳口鼻。唔系呢嗱呢单嘢唔系无厘头讲嘅，因为咧你近排香港都系有呢、這个即系叫做限奶令之类嘅嘢啦，即系话啲即系啲电视节目就即系唔好咩啊？ 唔好像男性感。 即系唔知佢点啦，系都唔知佢点界定嘅，即系其实系有问题嘅。有啲人话不如实行呢个伊斯兰教啦，系咪包头啦，甚至乎不如咩面肩嚟系嘛？ 系 不如遮埋个样啦。咁你点样先叫做系性感或者系点样咧？即系性感系咩嘢嘅定义咧？吓咁有人觉得林郑黑丝系好性感嘅，咁点算咧？系嘛？冇定义喎、啊、呢件事系嘛？咁你点样去界定你咪因为你系立法啊嘛，你系罪弊，或者你系讲紧一啲法啊嘛。咁你如果你冇界定，你搞唔掂。咁你如果你下下定啲咁嘅嘢，咁你真系又白色恐怖定系点定猎奴啊？ 系咁啊真系。 咁啊唔知啦吓，因为啱啱嗰啲咩无线嗰啲咩台庆嘢又露晒嘢嘅吓，即系个个都可能最后一铺啊，觉得系嘛，露埋冇得露系嘛，唔知系咪咧？ 其实都唔止嘅，不呢个无啦啦有 三日两夜咪要变家要点变？咁钱 咪新年讲咩？ 哦，有区议员无啦啦讲话咩啊？如果咁嘅话，系咪要？要啲沙灘嗰度都要嚇，唔俾人哋著呢個性感泳衣咧，咁樣咁。 唔係性感泳衣，唔準著泳衣啊！ 嚇， 唔落水， 即一箭頭咁啊，要著潛水衣。 係。 係啦，潛水衣仲要唔好著凌波麗咁嗰啲，即貼身嗰啲或者微水同人嗰啲啊。 係。 即二號機嗰件啊，你明唔明？ 係。 係二號機落熔岩嗰件咧就啱啦，係啦。 咁樣。 唔系，因为你睇下，即系有人话呢、這个其实 Alpha 件驾驶服其实等于冇着噶嘛， 系超贴， 因为佢系贴身噶嘛，系啊，其实你再严重啲，你可以话咁都唔得噶，即 系 其实佢已经樽领噶，但系即系潜水衣嚟嘅嗰件都唔得噶，系啊， 即系潜水咯，咁 你 点 样搞嘅啫，系咪？即系你着到咸蛋超人咁噶啦，即系已经 系 都唔得，系嘛？要着到只怪兽咁肥先得，系嘛？不如唔好游啦，唔系即系唔系啊！最弊就你冇界，冇条界线啊，系啊。咁、如果你咁样搞落去咧，其实你都系揾个理由去等你可以随时拉任何人去坐监嘅啫。我都系咁啦，系嘛？即系佢作为一个唔系，其实本来已经有噶啦，你以为冇咩？游荡罪啊嘛。 系。 好多人已经有噶啦，即系如果你中意，你咪喺条街无端捉咗，咦做咩过你游荡啊？吓我落街买餸都游荡，咁你系咪落街啊？ 系， 你冇游啊？你冇荡啊？ 系， 其实嗰个系你可以系莫须有嘅，系其实已经有噶啦，呢啲条例唔使加啊，系啦，即系唔使有咩听到国歌要起身呢啲咧，系咪坐轮椅嗰个都要起身咧？ 系， 系咪嗰植物人都要起身咧？啊，殡仪馆嗰件身都起身咧？咁就咪有一个歌法就日日会思变咧？ 吓、啊，咁系瞓咗喺玻璃箱入边嗰个都要弹翻起身啊！ 要啊，直情要啦、啊！博物馆嘅木乃伊，所以咪灵异事件咯、啊，就因为有个歌法啊嘛。即系其实你都系好荒谬嘅呢啲嘢吓，其实你点样去定义啊？呢啲咁即系吓，系啊，唔系、啊、其实咧，外国咧啲学校咧，即系开即系叫做每一招。上堂前咧都系会播一播国歌系有嘅，咁但系咧其实有一个大家个基本嘅尊重就得噶啦，即系你唔好喺度玩或者喺度做啲乜嘢，咁可能你或者明明走廊嘅咁企定定播埋歌字继续行咯，即系好似嗰咩多嘴街咁系嘛，系咯，不过佢就未至于点个月嘅，咁你企喺度啫，唔使定咗，系啦，系啦，即系唔好周围跑啫，咁系啦， 唔好跳舞咁就得啦。 唔好再嚟走啦 ,ok, 咁啊做播完歌字我继续做你嘅嘢，咁即係佢就冇乜话即係好严格嘅，亦都冇话令唔令转面嘅，因为你都可能向緊唔同方向嘅，你本来 即係咁樣。咁你向唔向即係正面呢個 level 係你係因為你喺學校集緊隊啫。咁只不過你喺學校集隊而唔遵守學校集隊嘅規矩啫。呢、這個其實同你哥冇關係嘅。即係搞翻清楚先係。咁你學校如果佢集隊喺度做任何嘢，例如喺度攞部手機出嚟玩啊，或者佢即係佢你就要正常集隊啊，唔係個人博個，係校長講緊嘢，或者有人講緊嘢，佢無端端擰轉面，你都可以罰佢嘅，唔關國歌事喎呢件事。係咯。 其實嚴格嚟講，就算大陸市嘅國歌法都冇規定要企起身，人哋唔好搞嘢。 係。咁你話踢波咁呢個其實都係牽涉到同呢個集隊係一樣嘅啫。咁如果佢球場係自己有啲規矩嘅，咁你咪遵守與否咯。咁但係呢個唔關聽唔聽到隻歌事咯。其實係，即係其實隻歌你有基本嘅尊重都 OK 嘅。即係你話要唔可以唔尊重咁都 OK。咁你全世界即係好似我都話齋，你都即係學校播個歌咁大家都的確會停低落嚟嘅，的確係係咯。咁你係咁咁其實已經足夠㗎啦，係咯。咁如果你話要係咪要流埋眼淚啊，要立正啊，咁就即係就好奇怪嘅呢啲嚇。咁個老人家點立正咧？佢本身就係攣㗎嘛，即係佢立正唔到㗎嘛，佢條腰骨攣係點算？佢只腳係企唔直，咁點會揸住拐杖？你又話佢冇立正，我立正咗㗎啦 Sir， 我立正都係得咁喎，大佬。企唔直啊，大佬老得滞啊，咁又拉佢啊，咁真系唔掂啦！你开翻起灵州都唔够监房用嘅，话俾你听系，唔系真系好照我啦呢啲嘢。 一场球赛万几人，你已经够晒玩啦，点玩？ 唔系佢冇嘅，佢唔系啊，佢一玩唔系咩嘛，佢罚你嗰个球队啊嘛。 系 咁样玩啊嘛，系咯，即系总之好笑啊，总之好，我觉得好笑啊呢啲嘢，唔系同埋呢啲你反越搞越衰咁样，系，即系你反 家已经有 会反感啊，系， 而 家已经有啲唔睇波啦，外国团体组织睇波团啦， 即系专登系嘛， 系专登去玩嘢， 系咪？咁咪系咯，咁你咪即系 翻轮功一样对抗方法咯，徐兄。 但是专登搞起一啲对抗咁样搞变咗。即是集会是吧，专登见校服呢是有即是佢背脊都是画返个面喺度嘅。即是佢好似呢一条边路咁前后一样，不就唔系前后后面，前后都系前面。 不过好怀疑嗰班人嘅问题咯，你正如去撑朱警司嗰班人竟然认错咗陈展鹏系朱警司。 是吧，唔系认错咗个印度佬啊，陈展鹏咩？上次 个造型揸咁远都得啊，可以 唔紧要啦，呢啲系啦，即系佢都未男人当咗女人，同埋只狗当咗系猫，系嘛？咁唔紧要嘅呢啲系啦。咁啊，再搞荒谬啲啊！咁我就觉得香港咧就正系顺应佢头先讲嗰啲 future man 啦，即系其实系好即系好荒谬剧嚟嘅，其实即系佢好认真嘅个样系啦。咁但系佢做咗出嚟啲嘢咧，其实好。啊，即系你会觉得好笑嘅，系啊，咁样啦。OK， 好，仲有冇嘢？仲有冇新闻？仲快啲啊，讲埋啦，收工 啦，系咁多啦， 冇啦，冇啦， 系啊， 冇啦。OK， 咁啊，都冇乜啦。 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吹住先啦。唉，因为始终个马仔都仲未归队啊，所以冇乜玩具嘢啊，嗰啲嘢都系佢讲好啲嗰啲啊。咁希望个马仔快啲公司啊，搞翻掂啊，翻翻嚟啦吓。系啦。诶，冇咗佢啊，争少少系嘛，即系我哋好多 topic 都冇讲啊，而家 系啊，啲咩拉打嗰啲冇啦， 唉，冇，系冇办法，系始终只系嗰啲佢又比较追得贴啲啊，玩具咧比较追得贴啲啊，咪仲有好多嘅，唔止系呢啲嘢，有时或者大家讨论里边，佢都平时都多啲嘢可以，即系多几个 point 又可以讲下，咁而家我哋都唉都难少少，系啦，系好，希望个马仔去快啲吓去归队，好， 嗯。 好啦，咁啊唔该晒韩永今日吓陪我哋讲埋下半节啦。咁系好，下个礼拜咩戏做？ 下个礼拜啊，咁啊应该系 系咪呢个东方列车谋杀案啊？ 终于做啦， 系咪啊？嗱呢套又名著改编啦，吓咁都系当然出名，出名在个女作者啊。 系 咁而佢啊最犀利就系佢似系林常嗰啲嘅推理嘅案件啦。都有一定嘅扭橋得嚟，即係你真係即係你睇過都係你知道，但係未睇過呢你好難估得到個答案嘅，真係犀利嘅。 真係唔係今年一嗰啲 level 咁簡單，佢係勁嘅，真係勁。咁而今次呢個《東方列車謀殺案》嘅最後結局咧，都我哋都不斷穿啦，即係到底誰是兇手呢？咁誰是兇手呢一件事乜都有得扭啊，佢竟然係有，點扭啊？咁你都係其中一個兇手 ，no， 係咁簡單就我就唔會贊啦。咁就大家入場睇，就係、是、你估唔到嘅，你估唔到個真相，你真係唔會估到嘅，係。咁 受歡迎啦，套戲受歡迎，所以個導演話要再斬幾兩啊。 吓， 未落冇山安 哦，唔系呢度咧，其实套戏咧最后已经讲咗噶啦，因为佢大侦探落车嗰阵咧，就有另一个人嚟接佢，佢就已经话到明咧，系有另一件案等住佢要再出发啦。 系、哦、啦， 咁就系尼罗河冇山安，系已经讲埋啊，套戏已经讲埋嘅，系。咁整应该唔系后尾补拍噶嘛？应该系咪原本已经有嘅呢、這个？ 原本有，但系当初系做个， 我真系谂住 拍嘅啫。 吓，但系而家就话真系、哦、真系开拍啦，伤咗。 明啦，明啦。嗱，其实呢套戏好好睇噶，不过你大家就要即系留心听佢嘅对白。呢套戏真系全对白嘅故事嚟嘅。 系明咧，同嘅嘢。 可能 比近 乎啦， 可能比旧。 近乎零咯， 可能比舊版更明一純嗰啲，因為舊版都有啲車追逐啊，需要上車鏡一次 來。冇啊呢套，真係係推理嘅，係啊。咁但係咧就勁多人演出同埋個演技好好嘅，係。係。係咁啦，咁呢個下個禮拜先慢慢再講好戲嚟嘅呢套，不過大家要好夠精神先得，因為佢真係係全對白，但係同埋你呢套真係要用腦睇嘅戲啊，唔同平時嗰啲花生片咧，要同佢同步去思考到底點解會咁嘅咧？呢樣嘢如果呢個係兇手，咁又同嗰個又撞咗嘅喎，嗰、那個即係另一個線索啊！咁到底邊個先係兇手？即係你都會一路估唔到嘅，係啊！咁陷入一個謎團裏面就同阿大偵探一齊，係啦。咁、大家嘗試入去進入一個即係呢個推理嘅故事，真正要用腦嘅，即係一個戲。咁好耐冇嘅啦，係啊，因為之前啲推理，所謂推理，即係佢話埋俾你聽嘅。咁就呢度唔會嘅，佢一定要去到最後先開估。咁但係成個過程就最好大家都嘗試下去估啊，其實幾得意嘅。咁其實佢就係簡單個謎題，就係即係邊個殺死 Johnny Depp， 即係一開始就死嘅都唔緊要嘅，唔係專橋嚟嘅，係一開始就死嘅，即係佢做咗一陣間，跟住就好快就死咗。咁佢係死飾演死者 ，OK， Johnny Depp。咁到底邊個真係殺死 Johnny Depp？ 咁大家入場啊，去抽絲剝繭，試下同即係大偵探一齊，好冇？咁當然佢開場咧講咗一輪大偵探有幾勁先嘅，即係佢首先破咗一單唔關事嘅案先，再講佢上車嘅。咁啊，其實都拍得唔錯啊，成套嘢係啊。好，咁除咗呢套之外，有咩戲？ 仲有呢、這個22年後之告白啊，我是殺人犯。 哦 ，OK， 又嚟咩？藤原龍也 係啊，同埋伊藤英明 係。 咁、 哦、 但 係 呢、 這 個呢、 okay， 哦這個都啲人都話係估唔到個結局嘅啊。 哦，系咩？哦，咁样。 因为我都睇咗啲人嘅劇透系，即系，系咯，都估。 又系话个 ending 系即系值得去留翻吓，大家去睇。 系 ，OK， 好，好嘅，好，仲有咩？ 咁如果啲奇怪片或者科幻片系确实都冇咩啦。 嗯。 个电视方面，下个礼拜 系。 哦。系咯，有乜嘢？ 有咩咧 ？Crisis on in on Netflix 啦，下个礼拜有嚟嘅，睇个美剧嘅，就系华纳电视嘅今季嘅 crossover 啦。咁啊，其实唔少人都有租无线或者啲猫 TV， 都理论上都有。 唔系，咁你讲清楚，即系边几个剧嘅 crossover 咧？ 吓，就首先系 Supergirl 嗰个开始啦，跟住到。閃電俠啦 ，Arrow 同埋咧將屬 Tomorrow 嗰個收尾啦，咁啊，今次都會用到我諗特技，雖然都係偷雞噶，例如佢哋會穿越到去 Earth X 嗰度啦，即係一個納粹黨統治嘅地球，即係 Biffy 就等於漫畫版裏面一個超人 Superman 嘅船落咗去德國，咁就由希特拉收養咗，就變成 因為 reverse engineering， 所以佢哋可以征服到全世界啦，用卡里頓嘅技術。咁啊，依度就冇交代點埋，因為 FX 總之就納粹黨打贏啦。咁當中包括 Arrow 啊，閃電俠啊，同埋 Super Girl 啊，都叫 Ultra Girl 啊，嚇閃電俠 Girl 咁都係納粹黨嘅咩啦啦。咁啊，佢哋會正邪對決啦，但係間嗰邊咧全部都戴住曬一個遮曬太空面嘅防毒面具，因為當然因為想用少啲 CG 啦，慳地起見。 我即係你意思有成隊正式嗰幾個都穿越咗過去嘅，就打翻嗰幾個咁樣。 係正邪啦，正邪嘅對決啦。Okay. 首先講佢係原來入侵閃電俠嘅地球，因為閃電俠結結拍分嘅時候俾佢炒我，咁啊成隊垃圾黨衝落嚟，咁啊打完一輪，跟住一堆一啲人俾佢哋捉咗。 即係你意思係嗰邊嗰個世界啲人先過嚟先嘅？ 係，因為佢哋話做到一個 Doomsday Weapon 可以幫助佢哋一統53個地球嘅。 即係佢統治一個都唔夠煩，仲要搞53個。 係啦，咁啊。 好煩喎。 太思想咁啦，咁都 详细下先讲啦，好嘛？呢、這个 系啦， 嗯，系啦，睇韩永睇咗，就同大家交代下呢、這个又要 咁 啊，解好多好多。 想睇下电视之中嘅超级英雄正邪对决，就可以睇下呢套啦。 好嘅，好，仲有冇？ 冇啦， 好，冇啦，冇啦。老宋，好啦，咁啊，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你，听众们，多谢大家。嗱，咁啊，大家记得咧，我哋如无意外啊，我哋而家应该系暂定啦，系咪咧？系咪呢个12月10号系我哋下一次嘅聚会啊？ 冇错， 系啦，因为阿北打就即系再之后个礼拜唔得闲啦，咁就再之后又已经圣诞节咧，就即系更加应该唔得啊，大家系咪？咁啊就12月10号啦，好嘛？咁今次我哋真系庆祝圣诞嘅。咁啊，试下叫多啲唔同嘅朋友嚟啊！今次好嘛？咪、大家都之前甚至未嚟朋友都或者嚟过朋友都同我哋 join 下啦。咁我哋或者今次睇下会唔会搵啲少少茶点啊招待下大家啊，好冇？好，咁大家踊跃报名啦！咁我哋迟啲就会出翻个正式嘅活动 post 噶啦。好，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翻我哋群组啊，去睇啊。OK， 咁我哋好多即系。附加翻嘅資料俾大家嘅，係咁群組同埋呢個嘅專業啊，咁同埋大家記得去呢個花生台啊，同埋 Reg 先去聽我哋啦。好啦，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